欢迎大家收听Sci-Fi全面睇，我系 Tasco， 系边个应？系啊，新年同埋阿北打喺度，系。 喂，系 Hello， 我系港产北打。 系啊，系，新年。 系因为今个礼拜咧，阿马仔休息啊，要系啦，咁我哋啊讲住先咁。嗱，咁一阵我哋都试下转头搵唔搵得埋阿汉永啊，因为我都系临时问佢嘅啫，系啦，咁啊睇下如果搵埋佢又讲下啲嘢啊，因为好多啲咁样即系历史嘢咧，真系佢仲熟过我吓。即係牽涉到啲咩鹹蛋超人啲譯名啊，好笑，我覺得今個禮拜又有啲嚇。 得啦，咁啊高手有高手喎。 有啲捍衛可唔係，我哋夠老啫嘛，因為你真係嗰時睇過咁解啫，係嘛？即係咁佢老啲係啊，好嘅，等佢講。唉，我好細個嘅啫 ，OK 好。好啦，咁啊，今个礼拜啊，有冇咩戏做啊？咁样，喂，嗱，首先咧就照计啊，真系有科幻嘅。咁你呢个 3X 咧，喂 ，3X 唔系即系嗰啲即系唐嘢时速咁嘅咋嘛？嗰唔系 ，3X 其实应该系科幻嘅，因为点解睇头嗰集佢真系啲即系用啲武器啊，咁都好夸。咁你系未去到 GI Joe， 但系都起码都即系以前嘅 地方嘅。佢串咯，串 GI Joe 有几句。 系啦，冇错，系一直有，直情有啊，系啊， 系啊，冇咯。唔係，咁佢又話騎劫又話衛星嗰個裝置就科幻咯，咁但係成套戲係動作片嚟嘅啫。 冇錯冇錯，即係 真係 科幻嘅嘅道具咁樣咯，即係佢有啲咁嘅大力拳套咁其實呢啲都科幻㗎啦，即 係係啱 方咁樣係啦。咁啊電單車又可以彈嗰啲液出嚟，可以滑水。嗱，我唔知現實上有冇喎，但係嗰幕咧，我反而覺得係成套戲最 convincing 嘅嘢嚟嘅。我唔肯定嗰樣嘢係真定假，我冇詳細 check 過，但係我睇落去咧，喂，好似真係得嘅喎，咁樣係啦，咁樣 OK。咁但係咧個古仔我就一般啦，係啦。咁啊一陣會講嘅。咁另外仲有一套啦，呢套喂原本冇諗住係科幻片啦，精神分裂最多係心理懸疑。哇！竟然最尾啊，佢嗰張 poster 突然間真係變怪物，咁呢個我真係冇諗過，係啊，真係冇諗過。 啲人話 X-Men 前傳嚟嘅，即係前傳之中嘅前傳嚟嘅，應該。 但係個主演嗰個咧，其實就係 X 教授啊嘛，後生版嘅。係， 冇錯。 咁同埋大家唔好唔記得咧，嚟緊有套新嘅電視劇咧，就係講 X 教授個仔嘅。咁大家記唔記得嗰套嘢係講咩嘅咧？嗱，嗰套嘢就係講佢個仔就係精神分裂嘅。 OK, okay.。 就係啊，咁你變咗咧呢套戲，以為唔通搞咁多嘢就係為咗？鋪嗰套電視劇，嘩真係多謝曬啊 ,Emily Summerlin 嗱咁雖然呢套嘢我故事並不係非常嘅 buy， 但係我對佢成個電影處理即係嗰啲攞鏡呀點樣交代，我又覺得佢嗰個講故事嘅手法係我不嬲都覺得唔錯嘅 ,ok, 咁我啲純粹吹下嘅啫 ,ok, 好喂咁我哋不如數下榜啫，陣間入去裏面先慢慢傾，係啦入到。 好啊，冇問題。好啦冇問題，好啊。 邊個數阿 Sunny 有冇個資料喺手？ 有。 哎，咁咪數下榜先。好，今個禮拜第一位。 第一位就係呢個 3X 反恐怖族重火力回歸。 係呀，好大期待嘅，其實好多人又是睇過舊嗰啲，係囉。 係呀，係 呀。同埋你其實都真係多星㗎嘛，入面。 都係呀，事實上。 最正估唔到黎馬喎，即係黎馬仲要都，我覺得都原本諗住即係出一出嘅啫，一場戲嘅啫，都叫有兩場啦，我都 OK 呀。 咁啊，係啦，咁啊 ，Tony Jaa 咧就有少少，即係唔知我不嬲知佢喺度嘅，咁但係啊馬仔同北打都話嚇有， 我唔知啊，係喎，我睇之前仲同你拗添，我話邊有啊，有你冇理由香港 poster 唔 high like 喎，咁樣我都唔知有 Tony Jaa 入咗去睇真係有，同埋都重要嗰個， 佢喺度嘅，成隊都喺度嘅，係啊。唔係出一出絕對唔係上次窮嘅時速咁打兩俾人打死，唔係雖然初頭好似敵人，後尾都係 friend 嚟嘅。咁好 啊，係啊，冇錯。 好，第二位咁都估到啦。 係，第二位就係撕裂啊。 係啦，就係 split 啦，就係頭先啱講完啦 ，X 教授做嘅嗰度精神分裂。係 啊， 哇！但係原來最尾都係科幻嘅。好，第三位。 第三位星星夢女人啊。 即係拉拉嚟啊。 哇做但未上嘅其实。 是咩、 哦、正上未上 ,26 架。是啊所以优先都入第三好劲啊。 但佢尝试都少好好多喎尝试好多喎几十场喎。 几多嚟㗎有几多几我几十场喎。咁佢正上300几㗎啦呢啲起码300几㗎。如果正上。 咪呢套呼声好高梗係要睇睇啦我。 是啦、 啊。但呢套呼声高之余呢其实今年新年档期呢就真係好特别嘅冇对手㗎。 因為今日雖然當時是港產冇對手，咁嗱、 啊、 我低油當係國產啦，我唔當係港產片啦。咁咧荷里活又冇對手喎，佢得個《魔鼠奇緣》啫喎，其餘都唔啱喎。咁你冇理由新人流睇喪屍包黑曬嘅，咁啊所以呢套爆爛嘅，我覺得聲目，加上攞咁多獎，係啦咁樣，所以就天時地利人和啦，冇錯。 有機會再同大家講，係啊，我好中意。 冇錯，係啦，正想再上，係，我因為我未睇， 哦你未睇， 係啊，但係點都睇呢套。 好，之後再講正常。好，第四位。 好， 係未來外父插女婿。 保持都。 哇！呢套正喎、啊，有口碑，仲 keep 喺度，真係唔差喎、啊。因為呢啲咁嘅戲叫做又冇乜，唔係 serious 啦，又唔係話戰論啊嗰類嗰啲，即係有曬 chemistry 嘅。喂，做咁耐，差唔多過千萬啦，票房真係好好嚟。 keep 到係嗱，第五位。 天殺二哥。 係啦，因為始終都係。比較是要看得明白的人是不多的，始終是不是那你長次得返150場左右啦，是吧， 是一定啦，冇錯， 因為始終有讓位給其他戲上，是 啊是啊是啊，同埋佢咁佢又我覺得佢 final 是叫好喎，即係雖然叫座啫，但係真係叫好喎，普遍 好叫好，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總有班人唔識睇，冇辦法冇辦法，即係我啲朋友咁就唔睇囉，係我叫佢哋唔好睇嘅，我叫佢哋唔好睇，唉，我費事睇完又問候我老母。 系， 好，第六位， 第六位係《寵物小精靈》電影版《波爾海尼恩與機關人狗》是好，馬基， 好嬌長， 阿蘭， 咩名嚟喎？大佬十幾年， 係啊，大佬，佢又真係直譯喎，我懷疑佢嗰啲怪獸名，佢又唔敢改人哋嘅，邊有咁長戲名啫？數埋仲長過紅 man。真系好长个红名，屌红名都出晒名啦，廿几个字嘛个戏名。我呢套仲长过， 唔系嗰啲个怪兽名长啲啊。 怪兽名长啦，两只大怪兽唔知咩嚟嗰只，咁啊大战又咩又人偶师咁啊，做小精灵有人偶嘅，我咩睇咗无瘾咁样，即系火影忍者。 识唔识呢套啊？ 我唔识 嚟喎。唔识 ，OK， 唔紧要，咁当然宠物小精灵，因为。始終係 年年都有嘅，年年都有電影嘅，其實係。 即 係 佢有翻個 人氣 歌 曲 咧，咁應該點都嚇、啊、又上翻少少啊！好，第七位， 十個拆彈的少年 啊！係啊， 呢套正啊！我其實好想睇啊，不過咧，我尋日其實好開心，我尋晚睇去咗睇 Big Bang 嘅，咁我冇睇呢套戲，背叛咗套戲，我未睇啊，評價唔到。咁但係好多行家話正嘅，係啊。 唔係，之後補翻啦，係哇，第八位真係好嘢啊！第八位嚇。 第八位，我要發達。 哇！呢套一陣一 定。呢套我聽啊，嗱、啊、我就真係嚇俾足面啊，黃百鳴。咁我睇完我先知原來導演葉念心。 葉念心啊！ 係咯，即係收錢拍咯。葉念心加即係編劇加導演都係葉念心。咁啊，黃百鳴監製啫，係啦，即係俾錢嗰個啦。 都估到係。 咁 佢 樣啦，係啦。係葉念心嚟㗎。咁啊，大佬，我呢啲咁樣俾足面睇啊。 咪有愛線嘅。有阿 Bob 同阿麥玲 有 愛情線係咪？係啊，阿麥玲玲有冇叫 翻？愛情線我都唔真係唔敢講。 玲玲有冇叫翻做阿寶㗎？ 咁就係啦，佢唯獨叫做有啲進化就冇叫阿寶。 哦冇係嘛？ 係啊，冇、okay, 叫阿寶。 今次阿寶 啊，不嬲都係嘅。葉問收人哋錢拍戲嗰啲，佢唔用阿寶㗎嘛。佢、 哦、 自己開嗰啲就會阿寶嘛。 Okay, 下次拍高達先啦，留翻阿寶就係啦。好，第九位。 街角遇见猫啊！ 哦， 正咯，呢套系咯，文艺片。 好，第十位， 星梦动物园。 哦，但系呢套都系仲有嘅，系啊， 仲有喎，系个卡通喎，真系上咗耐啦，三个月都有。 好，有冇见到啲新相就喺下边 嘅？嗰、那个52Hz我爱你。 啊！呢、這個我睇咗，系得胜啊，系得胜，系、 哦哦。 其實呢套咧好啱 match 同星夢拉拉零，即系系嘛，星夢一齊嘅，因為大家都系歌舞片。咁、哦、我就睇第一胜嗰套啦。咁我覺得中意歌舞片嘅系開心嘅，佢系拍得好純正嘅歌舞片，咁亦都好堅持，每個場口都有唱歌跳舞。咁但系就你問我，如果想睇《海角七號》。如果諗住想睇《我的少女時代》，呢類型觀眾唔應該睇，因為你一睇完一定又覺得會唔好睇。係啦，你先係啦，佢唔係嗰隻，佢係走輕鬆愛情，但係唔係要商業，唔催淚，又唔會有感動位咁樣，係總之都平平淡淡嘅咁樣，係啦。 就玩歌舞啦，係啦。咁而家 係咯，但拍得靚嘅，你問我係啊係啊，好睇嘅。 而係十一， 到時再講咯，係啦。 啱啱十一，冇錯，係唔係排喺下邊啦？好， 系。 咁啊，有套咧，系咪新上咧叫《勇士之门》（Warrior）？ 系啊，呢套新上啊，不过啲系太差啦 ，comment。 哦， 系洛比方。系啊，咁啊，洛比方拍，咁就 唔系拍，系佢系只系个公司监制啫。 系咩？咁唔系导演系唔系佢咩？导演 唔 系佢。 唔系唔系。 check 揾就冇幾多導演係。 你 check 下，你 check 下。 係嘛？係啊，你撳嚟望望。咁總之又拍過《打機少年》啊，《入遊戲機世界》啊，《救公主》咁啦。即係你問我 一排片。遊戲世界係中國 feel 嘅，即係有阿吳鎮宇啊嗰啲做過。 係。 係啊係，就奇怪啲就有吳鎮宇咯，就做過巫師咯，你當佢可以變身嘅，變隻雀嘅，係啦 嗱，我一就咁睇翻佢電影自己香港嘅資料咧，佢話導演係馬蒂斯霍恩。 哦，即係。明白，即系唔系，咁咪唔系洛比桑啦，明白。 因为洛比桑咧，而家好少亲自执导啦。嚟紧你要睇到洛比桑亲自执导。 嚟紧有套喎、 啊，《星之城》 系啊，嚟紧有套我睇出啦，上喎咩《星梦特工》定 唔系《天星之城》啊？嗰套其实系个 系啊， 即系好似都系法国漫画嚟，咁佢就会似翻第五元素嗰啲嘅，好正嘅。即系 冇睇啊，第五元素不嬲不嬲 buy 啊，第五元素。 即系洛比桑而家好少亲自执导，通常都系喺后边咯，系咯。咁唔知道到底佢係掛名定到底古仔係咪真係佢定係直情真係佢公司啊？我都唔清楚。咁啊，唔好見到盧比桑嘅中入佢真係唔係代表係定係佢嘅嘢。咁呢套都係即係玩打機啦。咁大家睇下中唔中意呢個題材啦。但 係冇錯， 因為佢好怪，我淨係睇個畫頭啫。咁畫頭又係啲好似又係啲幾鬼佬感覺嘅，即係中國咁咯。即係嗰個中國係好怪嘅咯。 但個男主角咧係咪唔係新知，即係新知著嗰個唔係啊？ 我冇研究， 我冇記錯，唔係㗎，係咯，我都冇研究， 唔係。 咁啊，一來冇星啦，應該唔係啊，係咯，係咯。但係一來冇星啦，得個欣字。二來，我又見佢嗰啲橋段又係嗰啲入到去又喺度下巴嘅，咁但下巴救世界嗰啲咯。即其實我覺得呢啲結局其實真係好鬼陳腔濫調。即你問我啊，即係好淹悶啊！呢啲題材，即點拍都唔好睇嘅，即又係嗰啲。靚仔救世界啊！ 睇個 trailer 冇覺得佢有揾到個新嘅位置，即係其實以往咧不嬲都有啲咁嘅，以一個白人細路仔咧就走咗去一個好似中國咁嘅地方度咁樣搞一輪嘅，咁之前都有過啦，嗰啲咩又孫悟空又剩嗰啲好多啊，咁啊不嬲都唔係太好睇，咁除非佢揾到個位咯，係揾到個位咯，所以大家唔好鬧長城啊，相對之下呢一個係新啲嘅。 系， 真系真系唔同系咪？唔系讲阿麦迪文系一个细路仔咩走咗去个奇幻世界，奇幻世界中国唔系喎，佢真系讲以前，即系相对呢个 idea， 起码系一个 breakthrough 嚟嘅，我觉得系。嗱，收唔收得一件事 ，OK？ 系，冇错， 要俾翻 credit 佢。喂，咁冇时间，因为不打咧，等仲要开工有嘢做。喂，快啲入正题啦，喂，好唔好啊？好， 好， 咁 冇问题啊。咁先嚟就， 我讲多讲埋句 warning 先。嗱，头先嘅咧。就係、是、香港觀眾係以個腳同荷包去投票啊！咁你依作參考，唔需要信曬，你可以有你唔同嘅選擇。好啦，咁跟住落嚟咧，我講戲㗎啦。咁如果大家咧唔中意穿橋，唔中意聽古仔嘅朋友，就熄機。OK， 好啦，光領完畢， 冇啦， 講 好。咁啊，嚟料啊，咁啊，梗係知啦，係嘛？嗱，我自己咧就係有期望嘅，即係對個戲。咁我都後屘槍勾咧，你問我啦。如果你純粹睇演技 OK 嘅，即係演技啊。少年 professor is OK， 咁亦都係啲情節造就咗佢好多，佢嘅演繹就等又靠佢嘅演技俾你知道佢係轉咗人格啦，咁係會有呢啲即係其實係好禮派啦，係啦，即係屬於叫禮派情節，咁但係佢嘅演技上嘅發揮，咁我從來我唔係否定，咁呢套亦都更放異彩嘅，咁所以我贊嘅，咁但係因為我對個導演即係嗰個叫做傑巴爾啊，係咪好似印度人嚟㗎嘛？印度導演啦，咁啊出名鬼眼啦嚇。咁但係咧，其實鬼眼我自己咧，我覺得咁高，係啲人傳得高，佢哋扭最後 twist 個結局啫。其實就小聰明嘅，我覺得啊。咁但係咧呢個導演咧，我好 buy 到其他作品，我調翻轉我唔 buy 佢鬼眼。佢有套叫做係咪叫驚方天破？破天荒係破天荒，香港亦做破天荒啦。好鬼嗰時好鬼另類嘅，即係。有阵风吹过就有人死噶，咁啊死啊啲人， 英文叫 系啊又会变啊嘛之类，咁啊即系其实做咩啲题材玩得几过瘾，咁啊又拍得几靓嘅画面，咁我先留意佢。 我自己非常之中意添，但系咧嗰套就算连鬼佬咧好多都闹到飞起嘅，但系我好中意噶， 系啊，佢个 concept 真系有好玩咯、啊，即系佢嗰个多数人走埋一齐，多数人会死，少数人就唔死。 咁你其實即係少數服從多數扭嚟玩㗎嘛。即係我覺得個意境同埋拍到係即係風吹啲草喐咁有人死喎。即係做到你係嘩都唔知咩事。啊，原來最後係話大自然數諸人類嘅警告。咁又有啲寓意諗到。我覺得正嘅嗰套。 咪嗰套呢咁你係衰呢啲人鬧呀我根據佢哋自己嘅講法。佢哋就話 ending 都係唔鍾意好似 Warp the World 一樣啦即係強戰世界一樣啦。即係無端端就結束咗。即係好似啊咁就冇事啦咁樣。佢哋唔鍾意但係 結就係嘅。佢結得好但係佢結係預測到佢係一定要咁結因為佢收唔到波。 冇錯。 咁但係問題佢結得佢唔粗㗎。佢個 ending 就啱啱衝埋去佢係為咗要保護佢老婆佢特登三個人兩個人佢個老公走過去三個人嗰邊㗎嘛咁佢諗住自我犧牲嗰下兩個栽埋嗰下啲風就停咁都已經好乸正㗎即係唔差呢套嘢真係好多初為豬走流眼㗎但係真係呢套正我真係 highly recommend 我唔敢因為我都知好多人嘅口味係接受唔到突然完場因為呢啲好多 classic 嘅科幻故事都係咁嘅因為其實人是沒有辦法解決那個問題的其實那個問題是神秘地完結或者強戰世界就是說呢 或者是即是有它結束即是現實它有結束的結束。 為什麼外星人一路都這麼多萬年來都不侵略到地球原來就是因為細菌一路原來在保護著地球嘛。那原來它不是沒有解的你不掰而已嘛。好啦那另一出呢我自己都還接受到不過呢當然它跟動畫版比當然有些距離就是 Last Airbender, 但我並不是覺得那套戲真的那麼垃圾但是這套戲真的就又是全世界北美又好香港都覺得很差的。那這套Sunny 都看過一下的 Last Airbender 的就是真的想仔。咁呢套 我唔記得咗你話 last ending 嘅 呢個。唔係 last airbender, 即係講個和尚仔個頭有個箭嘴呀。 我知啦我唔好話我十而家唔記得咗問你。咁緊要咪啲嘅講。 即係咁度耍功夫但係又唔係呢打人喺度控制啲地水風火嗰套呀。 係呀係呀咁唔知哎好似真係咩唔記得哎好粗嗰套。 但係我 ok 嘅 ,ok, 因為我又唔係覺得真係唔差。咁係去到呢咪新年想唔想講兩句關於 Last Airbender 啫要快啲嘅。 係 未有快嘅你仲係。要唔要講唔講 咁佢嗰個電影版其實就冇乜問題嘅我覺得都還好啦。 即係同個動畫分開嚟睇就 OK 囉。 係呀係呀。 係動作片咁囉係呀。 即係咁以及個下個動畫就真係動畫係另一樣嘢嚟嘅。 好多嘅。 明白。 即係顯地係一啲好 understand 中國元素嘅鬼佬。做嘅全做到一種小生逼真係勁。但係電影版可能就差嗰啲但係我都唔係覺得咁差。咁去到呢係上一次呢 ,Will Smith 同 Will Smith 個仔嗰度 After Earth 呢就真係我都拍台㗎啦。真係呢套。 嗰套就直頭出曬名㗎叫做經典就叫咩爛片代表作。 真係。 即叫做呢擠入去教材呀。即何謂認真拍一個爛嘅故事。 喂最即最樣衰嘅就係 Will Smith 話我以後都唔拍波人片仲咁㗎你以後唔好撈啦。 係啦做數豬。咪囉又話咩。 咁咁嘅關係導演事㗎因為導演都唔係呢類型嘅戲嘅拍開。咁你搵佢拍我唔知點解囉 ,ok? 咁我導演但係呢個 Emily Summerlin 呢位導演呢我不嬲覺得佢個 storytelling 同埋用鏡頭呢我不嬲都欣賞嘅。但係今次呢套 係啱 即係調返轉係啦古仔喎。 即係啱啱即係用鏡佢又唔係話拍得靚喎。即係攝影唔係話美即係唔係美而佢用到個電影語言即係用個鏡頭去講到故事。係啦呢樣就真係又係有一派即係有一派導演可能佢攝影師出身佢係走呢條叫做好實用鏡頭講故事。咁但係有一派會走去唯美嘅但係冇話邊派冇啊。即係呢兩派好有個性。 唯美佢 係啦 唔係唯美。但佢係用鏡頭講故事會用得好好。如果呢套戲呢我唔理佢後面個古仔我就睇佢嘩佢點樣表達佢哋啲心理變化。我就係呢樣嘢我要睇到好正常。我冇瞓著過㗎有啲人唔頂唔順㗎但係如果你去 read 下佢嗰個即係表達手法呢其實係如果大家想學拍嘢呢套我要睇囉調返轉。 冇錯。因為呢其實如果你話技術講啦佢嗰啲粗俗啊即係咩叫粗俗就係兩個人講嘢。咁你如果你話譬如以往無線呢嗰陣時你問過點解話點解一機拍攝有電影咁啲因為無線有兩部機㗎嘛咁兩部機同乜時間做咁佢咪唔使講多次囉咁一句對話佢咪就咁講囉咁一部喺後面咁一部叫撚個膊頭咁就叫對咳囉咁對咳就叫走嗰條咩180度中線咁兩部機停來停去咁解咁變咗呢啲鏡頭其實就冇話一定唔得嘅只不過呢啲都勾到咁拍咁就變咗你哋睇慣咗你永遠就咁樣就變咗個感覺好電視囉即係叫做好流水作業式。咁你一機拍嘅好處就你會喐囉 你有 camera movement 咯，因為唔會擺定定，好似閉路電視咁拍噶嘛。咁你就變咗你會有個真實感強咯。咁同埋你會有個調度咯，成日話鏡頭有時調度唔係永遠咁樣剪，咁就觀眾自然就有新鮮感，就會覺得你個感覺到啦。咁呢個就係而家呢個導演用得好，佢嗰啲咧 too soft 用得好，同埋講嘢論博啊，跟住咧適當地變做 head and shoulder。咁 head and shoulder 即係頭同膊頭嗰個 shot 啦，嗰個度。咁同埋有啲咧，佢就係會聚焦齋 head 啫喎。咁 head and shoulder 即係 too soft， 佢嗰個運用其實幾正。即係如果你有碟咧，你揾一場就獨立睇、一個人分演兩角，佢點樣用鏡頭交代？咁你呢啲同你刨到。佢係有分別嘅，係啊點樣我 two shot one shot， 跟住又轉對 cut 咁，咁嗰個 form 咧係會特登有個 pattern 咯，咁呢啲有嘢學嘅真 係。好嘢啊，真係好嘢，呢方面好嘢、啊。不過我本身嘅故事今次咧，嗱、因為好奇怪咧，以往咧就係 Emily Summerlin 咧，佢抌個古仔出嚟，但係俾人哋拍咧，即係好似有一套叫 Devil 就係講緊 lift 嘅，嗱啲人都讚不出口啊，就哎呀佢以後都唔好做導演啦，佢出古仔就好啦，咁咦真係，但今次反而呢套撕裂咧，我自己就唔係咁 buy 個故仔咯，真係好可惜。但係上一次咧，佢有一套咧玩呢個假 documentary 叫 The Visit 啊，喂嗰套我又反而覺得嗰個古仔好特別嘅，係啦，即係其實咧故事咧，我不嬲覺得佢係有啲 idea 嘅，我就唔知點解今次呢套我就唔係佢唔係冇 idea 咁你精神分裂到會真係識變身咁呢、這個都幾特別，不過即係我唔係覺得唔好睇啫，主要係啦係啦。就咁啫， 同埋佢個氣種係真係有變化咯，即係我 honestly 就你玩24比你啫，即係其實玩24比你，咁我唔知啊，即係因為我唔知我有冇問題我喎，咁啊跟住但係就我調翻轉嘛，咁24比你其實就我喺我心目中啊就已經好出名啦，咁可能新一輩有人唔知嘅，咁我可能覺得新咯，咁但係我就會覺得一睇呢個咁樣嘅 topic， 我就覺得已經唔係一啲新橋，係唔會因為24人格而吸引到我嘅。咁呢、這個呢個我嘅定位係咁嘅，咁所以我覺得難得呢個導演拍，咁我會覺得佢特登拍24人格，咁梗係扭橋㗎嘛。咁呢個導演係強出結局。我調翻轉，我就唔好諗住佢真係拍一套好正經嘅咁樣轉人格嘅戲咁啊算。咁點解一開頭佢開頭係喎，咁但係又咁講係啫，咁啊叫做我失望咗啦。咁但係唔代表佢做錯嘢啊。咁佢係拍得 OK 嘅。其實頭段你問我就認真唔悶嘅，我覺得冇理由有人。話覺得悶咁，其實佢即係你要佢係中意睇呢類戲咯，即係佢呢類戲嚟計，佢拍得唔悶。咁因為佢有人格變化啦，亦都有真係有個處境，就係密室咁苦，咁佢要走住諗住要走出嚟咯。咁其實條線好實嘅，時間一路去，咁佢然後又發現佢自己人格之中原來係有博弈嘅，佢夜晚半夜 send email 嘅，跟住仲有個女教授，咁大家知道女教授咧個救星嘅角色啦，最後個。起承轉合位就梗係靠女教授啦，咁變咗你一定唔係悶嘅，係跟正宗劇本鋪落去起承轉合嘅，冇問題嘅。第二就 冇問題。 我會覺得就你既然人格博弈，你梗係你個鬥爭位唔應該係聚焦喺個禁固的女仔與佢度咯，而係應該係阿 Barry 即係阿 Professor 我呢樣唔知嗰個演員叫咩名，咁 Professor X 喺個內心入邊嘅鬥爭嘛。咁而家佢有嘅，但係就只係由翻個反派霸佔咗人格嘅時候，好籠統咁講啊，原來就分咗有個咩部落咁樣，我唔識英文啦。咩我哋又 group 埋咗部落喎，有一個另外咩丹尼爾就再加女，再加我，係啦，再加我，咁啊咩四個人格就話我哋叫做主戰，就話要迎接野獸嚟嘅，咁係咁講野獸。咁其實我一講野獸有啲服服地，我已經心裏邊覺得喂佢唔係話要搞到話變怪獸啊！咁其實而家雖然最後冇變怪獸啊，咁但係佢同變怪獸其實冇分別啊， 都係怪獸 個 concept 係啊，都係怪，係咪咯？不過嘅形象唔係成身毛啫嘛，咁咪同成身毛有咩分別啊？咪咯，佢隻頭高大咗，爆肌肉，仲要變化咧，我頂佢個肺做咩？佢係咪玩緊恐怖襲擊啊？佢做咩擺啲花落個地鐵，然後特登走去地鐵車廂度變嘅？佢係咪即係紀念緊有啲？我就呢個我唔 get 唔到，係咪美國人睇得明？我唔知。变完真系哇攀长，跟住最惨咁变完之后个拍法系有问题嘅，佢变咗真系一般动作片，即系出咗只魔，而只魔会翻嚟杀人。佢个女仔又聚焦就纯粹见到只魔，佢不过佢又用翻佢想当年打猎嘅技能，谂翻佢老豆教诲，咁啊跟住就打，点样就勇敢地面对，最后终于叫挣扎求存，唔得啦，入咗个龙道啦，最后咁啊。原來隻野獸唔咬佢，點解穿翻佢個童年嘅慘況咁樣？咁，但係最後成節其實就唔係佢之前拍緊嘢咯。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套戲其實係兩樣嘢嚟嘅。 group 埋一齊，咁呢樣嘢就真係好撕裂咯，即係撕裂嘅撕裂就唔係思想上嘅分裂。咁我好撞喎，咁我對於個 ending 就完全接受唔到，加上我對呢個導演我估係十個 cheese 橋嘅，咁我同Pasco 之前傾都，即係唔常諗嘅人，即係唔係會睇戲，即係叫做特別諗嘅，都可能會諗會唔會cheese 橋啊？其實嗰條女唔存在㗎，係 啊， 條女只不過係第廿四個人㗎，只不過。系啦，咁呢啲好正常嘅思考。喂，原来呢啲咁正常嘅思考都谂高咗个导演。咁你唔系咁样 cheese 桥王，最后喂大佬，即系佢变只狼人咁样啫。我即系我觉得佢同狼人有咩分别咧？三个 有啊，佢直情都唔系狼人，根本系人。我宁愿变狼人。 系啊系啊。 我宁愿变狼人。 最后仲要出到嚟，好似讲到又话我又要咩要全世界都知道我嘅存在，又好似讲到类似。 但系佢真系有超能力噶，因为佢系子弹又唔打得入啦，刀又吉唔入佢身噶，佢唔系讲紧即系。 系啊，皮肤会硬，徒手可以有攀爬，佢又话佢啲皮肤好鞋可以食到，跟住佢高咗嘅，体能定咗啦，另外最紧要就有无限复原能力，跟住仲有就系话咩系啦，皮肤刀枪不入噶，咁你咁明唔明即系名？ 即系其实你大概谂以前咧嗰个怪医啊，即系话嗰个食即系自己研究一只药咧，食咗会变成另一个人格嗰个咧，咁嗰个以前就只话人格变化啫，后来嘅版本就系佢变成变形合医啊，即系变形合医其实个 idea 都系呢度嚟嘅，咁你当佢其实有少少系咁嘅，系啊，咁好啦，咁我其实觉得咧呢套戏咧，其实佢都系用咗一啲惯常嘅。恐怖片或者鬼戲嘅嘢吸咗上去嘅，其實咧， 邊度片， 因為咧，其實你睇下嗰個女，雖然佢呢度就係一個臨床心理學家，但其實呢個咧，你會睇到咧，同以往嗰啲驅魔片一樣，其實佢就係嗰個靈媒啊嘛，即係其實嗰個身份係咪啊？佢個身份，佢呢度唔係靈媒，但係佢個身份做嘅嘢係嘛？佢最尾係嘗試去解救呢、這、一個呢啲即係呢啲咁嘅受害者，咁結果要犧牲嗱，其實呢度成條線，咁你同睇之前啦。即係 James Wan 嗰啲其實都係咁噶，係咪？即係佢似乎咧將呢啲咁嘅以前係鬼戲嘅橋段咧，佢又塞埋落呢個古仔度喎。你大家睇唔睇到啊？ 冇錯， 係啦。咁當然我唔係話有問題啊，我好中意呢個即係女臨床心理學家婆婆呢個角色㗎。咁同埋佢隔離屋嗰個有個好細粒嘅，同佢對比，我都覺得嗰個幾特別嘅。 隔離屋細粒嗰個，即係最尾死嗰、那個。定系个黑妹啊，我都唔记得。 好死啊！佢唔系啊，嗰个婆婆啊，佢咪隔篱屋有个好矮嘅婆婆嘅。 啊，系啊，系啊，系啊，啱啊，啱啊，啱啊。 几得意，唔系好关事噶嗰度吓，不过我觉得。 系系，我知我知，仲每日倾咗场偈噶嘛，系嘛， 系咪好得意嘅。你以为嗰个婆婆唔都好高大？肯定唔系啦，企埋几多人，佢都唔高大。但系哇，咁嗰个真系好细粒 ，Yoda 咁喎，应该系啦。咁佢啲唔关事，不过我觉得佢喺呢啲角色嘅塑造，其实佢系有用过好多心机去玩嘅。所以呢套戏其实如果你即係睇佢點樣去講故仔啊，去拍啊，我覺得又值得睇嘅。不過咧，你班人唔係故仔啫嘛，咁我都唔班，我唔班，但係我都好 enjoy 佢嗰、那個睇佢嗰個講呢個故事嗰個過程嘅，係啦。 手法咯， 我唔班。 咁同埋係啊，咁其實 ending 佢轉戲種啫，咁你話撇除 ending 唔睇咧，其實之前我覺得個鋪排上就係、是、個 mission 模糊。即係意思你個人格博弈，咁你即係要博弈有啲原因㗎嘛。咁你而家越博弈純粹就係要捉啲女做製品，咁你好直囉。咁即係代表你你博弈咪當你係暴力傾向嘅，你要捉啲女殺人，其實冇分別㗎。只不過佢殺人就話係數豬變咗野獸要食嘢咁啦。我其實我都唔知係咪食嘅最後。佢係咪食㗎？我見佢咬爛咗個肚。 咬㗎，係啊，係啊， 係 啊。 係咯，有咬，有流血，有似喺度咀嚼嘅聲音，但係佢係咪食嚟貨攞能量就冇解釋嘅。即係佢食，因為如果食嚟攞能量，我哋梗係會食曬㗎嘛。即係你唔會咬死就算，又食第二個嘛。咁我覺得似係象徵意義嘅，即係可能佢要咬三條腿先會進化咁咯。我都即係冇好模糊。咁呢啲又係啦，呢啲設定模糊又係爭啲啦。既然你去到咁盡，你不如講得仔細啲，係咪先？就唔好咁樣啲樣樣嘢又講啲唔講啲咁樣咯。 係啦，唔夠時間啦，要講埋最尾一個最後嘅彩蛋啦。咁就係套戲做到完場嘅時候咧，就喺個一個嗰啲茶餐廳係嘛，鬼佬茶餐廳啊。 冇錯，鬼佬茶餐廳。冇錯。 自己喺度講嘢就提到呢個係咪 Mr. Glass 嘅時候咧，哇！突然間有個最後嘅角色出咗出，就係、是、阿 Bruce Willis。 真系报销啊！你先，冇错，不过老咗好多啦，睇得到，系啊，即系开始见到佢疲态啊，即系疲态尽露啦，开始系啦。 咁其实呢个 呢個打不打解釋？咦，做咩無端端就會出現 Bruce Lee？ 有咩拉架㗎？ 好啲人就話嗱，啲人胡吹啫，就話喂，原來出呢、這個，其實原來呢套戲就同呢個 Unbreakable， 即係意思不死劫啊，中文譯做就有關係，會唔會係佢嘅後傳，又或者可能係佢嘅前傳？咁點解呢？因為 Mr. Class 嘅角色呢，就其實係布斯威利士入面不死劫入面嘅對手， 哦、 敵對嗰、那個，記住啊，係敵對嗰、那個，唔係佢自己，因為佢自己就 Unbreakable 嘛。布斯維士就係唔死㗎嘛，成架火車撞咗死曬啲人，但係生還入面佢傷都冇衰，血都冇嘔，冇嘔過。咁咁佢就需要叫 Unbreakable 咯。咁但係同期呢個世界有個人係玻璃， 係玻璃人， 係有玻璃人，就好容易受傷害嘅，好容易受傷。咁但係問題就調翻轉個故事個扭曲就話呢、這個人佢好容易受傷，調翻轉佢就想佢覺得因為我人生點解會變成咁咧？喺呢個世界有個同佢相反嘅存在嘅，咁所以佢就話要決心揾揾阿布斯維茨出嚟。原來講佢調翻轉呢個世界咁多呢啲咁嘅意外咧，啲災難係由佢主動引起，佢個目標就係要揾布斯維茨。咁啊扭橋嘅嗰陣時嗰套戲，咁但係你問我，即係如果講翻啦，不死劫，我覺得麻麻嘅啫。 唔係唔係，咁到底呢出戲到底係咩關係咧？到底 佢就諗到就話，即係有少少叫做諗嘅彩蛋嚟嘅啫，就係話啊，原來呢個鎮咧當年哇會有啲好，我哋都好和平咗好耐，但係就突然間會有啲咁樣嘅案件，又係咩死咗咁多女仔，咁啲人就嚇咁似我當年個 Mr. Gas 嘅咁就即係意思不死劫嘅 Mr. Gas 係喺呢個鎮出現過，亦都可能做過命案，咁就叫愣少少，同佢以往嘅 series 有關係。咁但係當然啲人吹咗，喂會唔會呢套摁落去下集？話因為呢套好明確有下集嘅，但係我理解佢應該票房麻麻就未必會開到。咁但係我覺得個故事個鋪排上，佢係嗰隻嘢變咗，即係叫進化咗變咗怪獸之後咧，佢就走得咗，就講到明話會做嘢嘅。就要仲要 exposure 嘅，即係要話俾世界聽呢、這個世界係可以人格改變，即係佢嘅定義為進化成二人人啦。咁樣佢又要話俾全世界人聽咁樣，咁擺明係有嘢做嘅。咁啲人又話啊，咁樣原來會唔會咁樣佢就變咗 unbreakable？ 咁 unbreakable 會唔會同布斯維茨有得困？即係兩個 unbreakable， 同埋佢亦都 就有機會咧。其實導演咧係想開一啲新嘅 series， 就好似一正如嚟緊 Marvel 啊嗰扎咧，即係會唔會佢想開一個自己嘅系列？就有啲唔同嘅怪人，因為佢咧嗰個心理學家同我咧，佢有講過嘅，佢話可能咧呢啲咁嘅奇怪事件咧係同即係佢哋呢個即係心理上嘅變化咧係有關係，即係佢有講話有嗰啲喎，嗰啲嘅奇怪事件，咁即係其實個世界有其他嘅奇怪事件㗎啦，咁就可能就係暗示緊其實仲有其他呢啲咁嘅人，咁係咪佢其實想開一啲咁樣嘅即係超能力咁嘅？有可能係有個咁嘅諗法， 估計咯。咁同埋有少少幽默就由翻阿布斯維茨就 unbreakable 嘛。咁佢而見到呢、這個，咁可能佢又即係叫有少少。咁而家好似嗰個人都係即係俾人類撞，咁啊叫好似兩個強者咁樣有少少，咁啊困未來會唔會困埋咧？咁樣咁我諗係咁嘅意思。 另一套呢個。Extraordinary Gentleman 即係等於嗰時嗰度，佢或者你話佢復仇者又好，正義聯盟好，即係可能佢想自己開一個咁樣系列都唔頂。OK， 好啦，咁其實咧，我就覺得咧，如果佢有咁嘅野心咧，最後不如講啊，個女主角其實佢啲疤痕都有超能力咧，咁啊更加正啦。即係如果你想咁， 係有 係啊， 咁呢樣又係正路諗咧，就真係。因為條女不嬲咁鋪啦，嗰、那個成身胡鬚關窮，擺明搞有嘢搞啦，係咪先？有係啦，搞過添啦，支槍指住佢咁樣，不過志在嚇都唔係露骨咁解啫。咁但係問題你問我，咁我咁咧立場就話，原來當佢最後入到去個籠度一擘開佢，即係哇！條女突然之間再有演技，佢變原來佢一直出現嗰個人格，只不過係佢比表面嘅人格，內裏嘅人格再有發揮。咁樣咁你正路都會咁諗喎，咁但係就發覺就係咪咧？我諗我哋觀眾即係預設嘅嘢，全部導演都冇拍，咁但係你話導演冇拍，揀個好嘅 cheese 嘅，咁唔係 OK 喎？佢唔係喎，乜都唔揀，揀 TVB 嘅，咁喂咁大佬喎，即係好單喎，咁所以個落差會令我覺得到個觀感差咯。 轉話題㗎啦，嗱講多句，呢、這個女主角係邊位咧？嚇、啊，咁其實就 係 之前咧，我介紹過一套啫，香港冇做過，叫 Morgan。就係話佢就係一個基因改造嘅一個人嚟嘅，咁其實嗰套戲佢裏面就有超能力㗎，係就係、是、呢個女仔。係 咧， 係。 但 但 Morgan 係咪唔係有對角嗰個啊？即係唔係 Harry Potter 嗰個？ 哦， 明白。 女仔嚟 嘅。哇，咁啊冇喎，即係冇上嘅 香港。 喂，正喎。 我有一集介紹過，成日咁叫翻。 哦，明白。我唔記得。但嗰條女咧，我真係 highly recommend， 我覺得佢好靚咯，但係都有冇問喺度笑我話喂，你品味咁怪咩？咁但係你喂， 嗰個女樣好怪嘅，個樣好怪，隻眼好開嘅，但係咧。但係佢係有佢靚嘅一面嘅，即係佢唔係嗰啲一般人覺得靚嗰種靚，佢係怪樣女嚟嘅。咁但係佢係嗰啲怪樣得嚟。 係喎，我覺得 OK 喎，而家好正常，一隻眼好開咩？ 係啊， 眼大咯。 係好大，但係佢係比較開嘅。 係啦， 即係佢同側邊嗰個距離係近啲嘅。 但係咧，個導演都有私心嘅，揀眼又長又高，佢啱啱徐靜， 即係咧呢啲， 係啦，買直到成條罅，但係又特登前清後冇，咁嗰個位係好殺頂嘅，即係最後又掟曬波咁樣喺度走咁樣，咁即係係好殺頂嘅拍法，即係導演又扭玩，特登又揾佢身材嚟玩。 我覺得佢今次呢套反而演得幾好，上次嗰度 Morgan 可能發揮得冇乜發揮，因為上次其實佢就係新人啦，咁上次反而係有啊隱形女即係呢個新 X 四 哦，知明白。 有好唔係上一次都幾多星嘅，咁但係佢其實先係個古仔講緊嗰個超能力嗰個怪魔啊嘛，咁但係佢就嗰時就大家唔係咁識咧，係咯，咁啊就嗰度就唔係咁好睇嘅，可惜拍咗出嚟，咁就冇話即係令到佢有咩揚名到咧，咁其實今次呢個戲咧。佢做女主角咧，我覺得佢做得好好啊，即係咁啊。咁 anyway， 咁介紹住咁多先 ，OK？ 有興趣睇呢套，或者咧等多陣咧，嗰套頭先講過啦，有電視版嘅 X 教授個仔啊，嗰套電視劇叫做 Legion 啊，即係軍團啊，咁就話佢有又係唔知有幾多十個人格，咁佢話每一個人格就有一種超能力嘅，咁你想象佢就係一個 X-Men 部隊嘅一個人已經 ，OK？ 咁有嗰套咁啊撚落去啦 ，OK？ 咁呢度就係由點解揾啊 X-Men 裏邊嘅 X 教授啊？去做原來係咪真係幫啊佢個仔賣廣告嘅咧？其實即係幫個電視劇，咁我唔知啦。OK， 留意 Legion 呢個電視劇。OK， 的時間 冇錯。好，跟住落嚟啊，三 X 啊，係嘛？ 係三 X 就唔係鹹片嚟嘅，好多人以為係 Triple X 就唔 係。咁咧嗱，你問我。我就覺得又啱嘅，我見有好多原來咧都幾多即係三 X 嘅 fans， 即係當年嗰度出咧建立到 fans 群喎。 零五年同零二年嘅兩套即係 哦，好耐啦！你問我即係都即係個 brand， 我覺得 brand 又唔係話即係我原本我覺得冇咁出嘅，咁但係而家睇翻原來好多真心 fans， 咁我估真係想睇 X Games 嘅係會失望嘅，有事實係嘅，係啊，即係因為佢嘅配搭就 X Games 撚落去做。即係你當佢僱傭兵啦，僱傭兵做啲又係啲嗰陣時叫反恐集啦，咁你都係打嘅啫，咁啊類似咁咯，但係就因為係恐怖分子嘛，變咗全部都死殺人嘅，即係真係好鬼暴力嘅咁樣咯，即係你會玩呢隻咯，咁但係我又當一般動作爆谷片睇嘅啫，咁我又覺得以娛樂性就中間啦，我就唔算有失望，因為我主要就對佢其實就本身冇乜期望嘅，咁我當一般爆谷片睇。咁我覺得佢合格咯。 我有其 咁，我覺得佢嫌即係嗰啲娛樂位就包括譬如有黎馬出場係娛樂啊，咁啊拍到黎馬好型啦。咁又有 大家可能唔知你講緊邊個嘅阿 Tony Jaa。 我唔係講 Tony Jaa， 黎馬即係黎馬 嗰個踢波嗰個。 哦，你 踢波 嗰個。OK。 係啊，嗰個咁啊拍到好型啦，大佬咁同埋咁真係粒星嚟㗎嘛。 哇！嗰個就出嘅啫，大佬開頭最尾係啊。 係啊。 但係我覺得幾慣啦，即係呢啲文即係好似你想當年，即係係咯，有啲星燦咯，咁套戲都多啊，其實，即係你問我，其實我都不過反而我唔知咁久字出嚟嗰個係咪第二集出個場嘅人嚟，我唔知係咪諗到第二集。 你講邊個啊？你講最尾突然間出嚟救？ 最尾係啦，出嚟射曬火。 之前嗰啲隊員嚟。 我、哦、之前對完你嘅，哦，類似係咯，咁啊，即係有呢啲叫做好似又啊致敬翻前作嘅嘢又愣住咁樣，咁加上又有我哋知就通啲真唔單嘢啦，咁單嘢氣氛又唔會好似星戰咁少咯，即係真係開頭我都冇諗過會當雙雄片嘅，即係我不嬲我就收到風，我就以為單嘢不嬲都奸嘅。即係我以為係對立嘅不嬲，就唔係 partner 嘅，我收風啦。咁但係就睇完你就知，咁啊即係村民小就佢開頭係對立啦，但係後屘原來就係、是、即係都叫做，其實佢咪叫自己人咯，係佢後佢嘅下一任三 X 部隊咯，係嘛？應該係。 即係阿大隻佬就走咗之後就係阿丹爺搣一條尖 嘅。講佢嗰三 X 部隊好多人咁咯，你當佢 係啊，冇錯係啊， 可能好多嘅，你當好似 G 係啦，即係另一 team 啦，係啦，即係 Mission Impossible 另一 team 咁咯。咁跟住後屘又知道咁啊，原來大家做嘅嘢相約嘅啫，咁都係救世界咁啊，咁啊打咁咯。咁我覺得不過你問我打就即係我哋睇慣丹爺打就唔會覺得驚喜咯。但係我覺得呢套戲會令到丹爺喺荷里活入邊紅嘅，我個人意見啦。我覺得鬼佬係唔識拍動作，佢覺得好睇嘅。我覺得呢個就我估計鬼佬嘅 stand up 咯。咁我自己就覺得哦，咪 OK 咯，係咯。你讲 其实而家个分都唔系好高嘅，鬼佬都 系咩？系咪嘛？ 即系其实鬼佬咧对呢套戏都有几大期望嘅。咁因为第一二集咧，嗱当然啦，第二集就系当时话收得唔好啊，所以就第二集就冇。但第二集其实唔系差噶，套戏本身你纯粹系讲个票房问题嘅啫，有时啲好怪噶啦。 哦 ，OK OK。 好多戏都系其实喂套戏唔差，但系佢最尾系话票房收益唔满意就唔拍落去。咁佢呢个第二集就有少少系呢个状况啦。但系我唔系觉得差噶，我觉得其实都第二集都 即都话可以嘅。 好，如果唔系点会觉得 OK 有期待佢再拍啫？因为其实嗰时咧对云迪素咧成觉得咧系即系计呢个 Bruce Willis 啦，呢个史泰龙啦，阿洛舒华之后咧。是一个新的动作星来的。 是。 他先定是阿 Walk 先的，即是阿蝎子王先。 他先好多。 他先好多。好 好多。因为他那时还有另一套呢，就是后面都是后面是拍返就是那套Reddit 嘛。即是那套他那时叫 Pitchback 的，就那套太空的。 哦知道哎是没错。 哇那套都超好看，只是啲即切片啦，即係你當嗰啲即係直情係溝片嚟講，哇！嗰條經典 係溝片啦，溝片。 佢淨係可以創一個系列，但可惜佢抌錢拍嗰陣咧，第二集就反而唔好睇嘅。咁變咗，其實佢而家雲迪素咧，好多時候都係自己公司咧去拍翻嘅啫。咁其實佢最成功咧，都係狂野時速。咁所以而家狂野得咗咧，佢又好似想帶翻呢啲咁樣嘅，即係以前呢啲出嚟。 係呢啲系列出嚟 咯。我覺得正嘅，係因為我都好中意 Travis 嘅。咁但係點解今次拍成咁嘅咧？咁而今次咧，仲要加埋有呢、這個中國嘅公司咧，咁即係一齊做嘅嘛。嗱，咁佢又冇 係啊，上海係啊，好鬼特嘅個 logo。 係個 logo 特嘅少少，係點解唔整翻個英文 logo 咧？咁樣係啦。 點會樣？佢同佢樣衰，佢揾塊 JPEG 喐喎，大佬啊！屌你咩？你真係你做得電影公司，你揾人做 CG 啊，仆街！ 咁 打核突 logo， 我拍先。咁其實都有好就係咧，佢套戲入邊咧冇喺度勁 sell 中國元素嘅，唔算嘅，我覺得冇嘅， 唔算，我又覺得啲人又話拿翻嚟講，我又唔覺話有啲咩國產味喎，呢套唔覺又係啊，你問我 係啦，咁咧你呢個就只不過咧，我覺得套戲咧好多位置都其實做得 cheap 嘅，即係其實呢套戲話個個都當係 A 級大片咁樣入場，但係出咗嚟我覺得有啲 B 片嘅感覺。 咁嗱，事實係咪 A 片先？我就坦白講，我成日以為都係 B 片，所以我又唔會識佢係 A 片嘅製作。 A 片喎，係 A 片。 佢係即係 A 片製作㗎，即係個 budget 係 A 級嘅。 即係嗱，佢你睇下佢揾嚟嘅人啊，成套嘢佢 包裝亦 都係想變成一個科幻特務嗰種啊咁樣，但係奈何出咗嚟咧？我真係以為佢係咪抄緊呢、這個我話嗰套咩話黃星，即係劉德華。 冇，你咁樣又好似講到冇，我知道你想講滔天就冇。 有咁嘅感覺，唔好意思。 我知嘅，咁樣滔天唔係日報，佢又會特登整啲笑位咁嘛，呢套戲冇笑位嘅，又唔似嘅，又冇咁講。 呢套戲啊，雲迪素本身就係最大嘅笑位，因為佢以今時今日嘅年紀咧，佢個樣再係成日洗咗棚牙咧。嗱，其實佢以前都係嘅。以前嗰個都係咁洗，但係嗰時係後生。 即係佢嗰啲似係好似哇，好一個即係我一個人都解唔曬所有人㗎啦。咁啊，即係串嘴嗰只咯，串嘴兼有。 咁佢以前後生啲啊嘛，咁你咪好似哥布拉咁咯 ，OK 㗎，係咪？即係個人好串啊，溝曬啲女。喂，睇佢唔係啦嘛，佢笑嗰個樣啊，係令我聯想起一個人，就係香港以前咧海洋公園嗰位即係蘭桂坊之父盛志文啊，大佬。即 係 佢一路講嘢，一路笑溝女嗰陣，我哋嗰個咩盛志文咁樣嘅咁呢下嘢，佢係說服唔到我去溝曬啲女呢樣嘢㗎啦。OK， 即係呢個唔係話樣衰嘅問題啊，即係佢而家個型格咧，可能走唔翻呢個路線啦。 因為呢其實佢以前啊係有拍過一啲類似幼稚園特警咁樣嘅戲嘅，唔知大家知唔知？ 哦，有 咩唔知乜乜咩型咩臭仔嘛，咩臭仔特工隊啊，即係類似咁樣嘅。 中文叫咩啦？英文都唔記得啦。咁總之咧，佢其實嗰時咧都係有少少想走阿洛舒華地，即係佢我唔係成日都板佢個面阿斯頓納維斯塔baby殺人嘅，我有啲戲咧係分嘅咁樣。嗱，就算嗰時做 Reddit 嘅即係嗰套第一集都好啦，即係嗰套Pitchback 咯，佢都唔係板佢個面嘅喎，佢成日對住嗰啲其他人咧，佢都係講少嘅。咁所以咧，佢係分嘅，以前嗰個分咧係做到嘅，但係咧佢一隔咗咁多年之後咧，同埋可能你狂野時速裏面佢都係比較係 cool 啲啦咁樣。咁原來佢而家已經分唔翻啦，即係個分係唔好睇嘅，可能真係老咗唔知係咪。咁呢啲我就好大影響咗，即係睇嗰陣嗰個投入度啦，因為即係說服唔翻啊。咁同埋呢套戲呢搵嚟一眾嘅女演員啦，除咗佢開頭真係搵嗰個呢好鬼正喺度游水嗰個係叫做即 係冇錯，嗰個正 嘅。哇，即係由佢嗰個女上司到佢嗰、那個甄子丹嗰度過檔過嚟嗰個印度妹，甚至乎佢搵返嚟嗰個打獅子嗰個咁嘅 smack 版妹，喂其實都係我就唔係好 buy 嘅 ,ok, 即係女色方面呢係有少少真係爭少少。因為呢套戲佢係幾 sell 呢種即係攬晒女呢樣嘢㗎嘛。係 囉。 係囉係囉。咁你呢啲你我唔係話啲女一定要整個啪啪聲，即係你唔會搵個超級名模嚟。不過咦其實都應該唔好多睇得嘅女㗎係嘛。點解呢套戲咁嘅呢咁樣。咁而印度妹呢位呢就啲英文亦都係我係聽唔到佢講咩嘅少少。冇意思。咁變咗咧，呢兩套啊，唔係啊，起碼呢套啊，新年有睇嘅，不如等下新年講下啦。 係呢套咧，咁我覺得佢尤其是後嗰半 part 咧，好揾戲嚟做啊。 係 有佢嗰個第一次終於知道嚇，佢哋要揾嗰樣嘢嚇，到底喺邊個手上面咁樣去揾啦，係嘛？ 係 同甄子丹一齊。 係啊。 哇！嗰度開始就出事啊！ 系， 佢好多嗰啲場面咧，係特登嚇，好似諗咗樣，好似好正嘅嘢，咁然之後咧就去拍咁樣，咁到底要點樣扭到佢咁樣嚟拍咧？咁樣咁就走去咁整啊！ 唔係，即係佢嗰個概念冇問題嘅，但佢拍咗出嚟咧，好多時嗰個設計唔係好得，或者都唔知有冇設計。我懷疑呢套戲係冇帽子嘅。因為打嗰陣咧，我見佢哋自己喺度， 咪抄單嘢咯，我諗單嘢自己個人 solo 啫，係啊，即係佢同導演講話拍乜咯， 唔止啊，係咪班演員自己揸住個機 selfie 嘅？喂，成打咧，我幾乎睇到佢哋自己喺度係咁做動作，我都睇唔到佢打緊邊個嘅，有時 係啊， 喂，咁樣搞錯，你咁樣喂呢下嘢連偷天特工都打得好過佢啦，同埋最後啊。玩嗰個咁嘅喺嗰個大型運輸機嗰度咧，喺度咁樣玩鋼山，喂 ，exactly 就係嗰個偷天特工。我所以話呢套你唔係抄佢㗎，唔係淨係一個劇本， 有 兩套戲本 又冇， 大佬。 我知道，但又冇咁講，即係其實咧，偷天特工好啊嘛，冇用噶，你用呢套嚟比， 我真 係覺得係差唔多嘅啫。係啊，你真係好鬼冇用嘅啫，即係我覺得偷天特工嗰條尺已經係100分入邊攞3分嘅尺嚟嘅。咁你話真係呢套啊，真係對到呢套戲嘅工場 好 傷 心。我真係好差啊，大佬，我覺得 對 佢印象 唔好。唔係，咁我覺得佢係嘅，因為佢啲動作鏡有時近咧，係啊，見到單嘢，哇嘢，即係似一個打十個咁樣，打咗10拳，咁但係跟住然後再對。即係再接一點就嗰個人瞓低咯，咁你都睇唔到那個拳打到嗰個人嗰個畫面嘅。 即係兩個分開拍嘅，好似佢打嗰 啲。係啊，即係剪縮咁樣去交代就，即係好似真係有啲欺場嘅。 呢樣嘢係仲渣過阿丹爺以前精武門亞視嗰時啊，大佬。 係啊，同埋即係咪我反而調翻轉，佢似咧想當年係咪陳家常啊？即係精武門咪拍過電影噶嘛？咁就標榜阿陳真咧，成日跑得好快，跑住 KO 敵人噶嘛。咁呢套佢就特登拍翻嗰種感覺，成日強調啊，單爺一路跑就一路打人，或者一路避人，咁跟住一路攻擊咁樣。你問我係咁啊，線來線去，跟住又會一路跑，係好嗰種好即係跑來跑去嘅速度感咁樣。咁佢又玩新嘅。 其中一樣嘢都係期望睇打，因為咧有單爺， 有痛啲揸，嗱或者數嗰啲就做動作啊，預咗咁啊，玩啲極限運動嘅，佢反而似咁嗰就一開場 show 嗰時俾你睇啦，喺個山度滑雪，跟住又滑板，跟住整咗幾廿嘢，原來為咗睇世界盃啊 ，OK， 咁啊，即係成龍 嗰個幾好笑嘅，我覺得嗰個場咪用心拍咯， 但係得嗰場係勁嘅啫， 係得嗰場勁咯， 揸流灘嘅咁變咗喂，我期望就喂，咁你呢啲打鬥鬼佬都唔係流㗎，你睇其他啲都做到。喂，點解呢套戲反而俾唔到我呢？咁你 Tony Jaa 平時有幾好身手，大家都即係唔使講都知。喂，呢套冇啊，佢就係好似一個跟住阿丹爺嘅一個好鍾意玩咁嘅一個手下咁嘅啫。你覺得佢係即係我啲身手當然勁，打曬關都好犀利，但係表現唔到啊佢哋任何一個人。嗰、那個真正嗰個勁嘅地方，即係嘥咗㗎。佢哋就不斷喺度用盡自己嘅力去做 show 咁俾你睇，但係呢，你識唔識拍㗎？嗰個大佬拍咁嘅，咁我就對導演啊呢啲就唉好失望咯。我唔知邊鬼個咩 DJ 乜鬼嘛，咩 Coso 啊，乜鬼嘢嚟㗎，大佬拍過乜嘢㗎？哇，拍過好多嘢，大佬係咯，不過都係誒，哦電視嘅 ，OK。 多電視嘅 ，OK。 多電視啦，哎有套好嘢啊 ，I am number four 啊，大家啱唔啱啊？ 哇！喂，我呢套我真係拿嚟鞭屍，又係屬於嗰啲咩十大爛片教材喎。咩 I am number four 嘛，係嘛？ 但係佢出身就係拍電視啦，咁但係好多電視即係包括呢個 Smallville 嗰啲即係佢都有啊，即係仲要係第一集喎。咁第一集 Smallville 都拍得幾好嘅，其實。咁可能電視還是電視啦，但 Dark Angel 都有嘅，即係Dark Angel 係邊個？即係詹姆斯金馬倫搞嗰套劇咧 ，Dark Angel， 個女叫咩？ 你哋屬於係劇就 我突然間噏唔出啊，大佬！即係嗰個女後屘做戲好出名的。 Jessica Alba。 Jessica Alba 係啊，就係呢度彈出嚟噶嘛。所以其實佢你話喺電視咧，佢的確係有一定嘅表現嘅喎。但最奇怪就係嗰啲戲入邊啲打都做得幾好嘅喎。哦、啊，點解呢套咁嘅咧？咁樣咁嗱，我唔知啦。OK。咁啊 ，anyway， 咁呢度 Travis 咧，我自己係失望咗嘅，因為可能我有期望 ，OK， 咁就話睇下冇，咁如果你完全唔知咩戲睇下，咁就打咁咪有嘅 ，OK， 但故事你就唔好 expect 啦，我覺得故事係 stupid 嘅，係去到 ，OK， 咁仲有呢個嘅Samuel Jackson 咧，呢度咧佢開頭出跟住又冇，又話佢死咗，跟住最尾佢又冇死，同翻嗰個踢波啊，你咩泥馬係嘛，又出翻 泥馬，好出名 嘅泥馬，解釋過點解佢哋會冇死嘅，佢明明講緊成個衛星啊。抌落嗰個城市內嚟殺佢喎，唔係話嚇，即係應該成個城市都瀨曬嘢嗰只喎，即係玩 炸彈啦，即係係啊，成個炸頭炸咗成條街咁啦，啲火都喺個鏡頭表現啊，湧曬入嚟咁都冇事。 唔係你求其冇一句話，你話局我都收貨，佢唔解啊。 系解都唔解啫，无端端弹翻出。 大佬你真系咁咯。 但我又事实认真去又，我又调翻转觉得佢拍得呢度啊，佢得太准咯。因为我觉得佢点敢杀嗰个角色啫，佢一定系有思维噶。即系问我， 我唔理你，你俾一个理由，唔会嘥你一分 钟。系咁意咯，冇咁离谱系嘛，冇咁离谱。 因为嗰成个嘢系一个局嚟嘅，我唔系点逼你出嚟啊，咁下下咁你都得噶，你都得噶，我就专登引翻你翻嚟帮手，咁你咁讲啫嘛，咁都系笑话一句，你都可以咁讲噶。咁佢都冇呢份感都冇，咁仲有呢啲角色咧擺到明咧就係、是、好似即係呢個呢嗱呢一 part 我就覺得有種大陸感啊，就係、是、咧你揾啲大星嚟咧撐到嗰個 cast 好多人，即係包括呢一個球星，咁但係原來只不過開頭撈尾唱咗出嘅啫，係我唔 OK 嘅呢樣嘢，即係話咧呢兩個角色你 cut 埋佢對佢冇影響，咁樣客串法我唔 OK， 係 好中國人嘅做法嚟嘅其實。咁啊，唔好學埋呢咁嘅嘢啦，唔該係雲迪素，係啦。咁啊，我都希望佢越做越好，而唔係又會執翻啦。因為我都希望多啲可以睇嘅性屋企。 係多啲動作片嘅 series， 即係我覺得，因為佢呢套風格同即係 唔同 啊，有啲嘢要玩欺騙人啊， 轉 妖裝啊，即係自貿形唔同啊嘛。咁呢啲眼橋眼馬啲，咁我覺得又。即係你問我本身我都想 keep， 亦都想呢套票房好嘅。咁當然你問我係咪拍得好好啊？唔係，但我覺得你問我係咪大錯又不至於啊？係嘛？即係我覺得 以娛樂拍都偏嚟計，你獨立睇唔覺㗎。如果你一路有睇開咧，你仲會覺得好。 係，你又知道會有失望咁樣。 係啊，真係好㗎。頭嗰兩集其實我呢輪第二集話點衰都好，我都唔係覺得好衰㗎。 即係我都覺得佢真係，哇！啲真係即係救世界嘅英雄啊，嗰啲咁嘅嗰種感覺㗎，係啊。呢套 就係其實你問我少少喎，帶出咯。譬如你話嗱，通衣渣都叫做泰國出名，咁啊叫國際知名啦。咁啊，論落丹爺，我覺得輩份上都少似通衣渣丹爺差唔多啫，即係講緊年紀啊。咁當然通衣渣就出名早過佢咯。咁但係你發覺哇，年紀如果相若，如果出嚟，喂，咁啊丹爺 係好耐之前已經動啦。如果嗰啲係有留意港產片嘅人，佢哋一早就識㗎。係 啊， 係啊， 梗係啦，佢力王啊嘛。 唔係力王， 唔係力王，你嗰套叫咩？唔係另外有套嘢㗎，有套啊乜叫咩？好有睇嘅，揸支槍嘅。 我已經有佢㗎啦，好耐已經有。 天狼，天狼傳説啊，定咩啊？係啊，即係外國人識佢嘅，即係溝片嚟㗎，係啊。 再早啲㗎啦。通呢張係因為你通呢張係出嚟嗰陣先有啫嘛，佢未出 之前有通呢你兩大巨星困落啦，咁啊發覺就真係人哋單爺真係即係一來有 keep 啦，二來係 charm 好多，即係你通呢張食肥仔下巴嘅。 渣咧就唔係第一次同阿雲地素合作啦，上一次喺呢個《盤石錄》都做過，但係咧就淪為一啲即係敵國嘅打手， 其中一個靚啫。我覺得即係加佢落嚟，純粹為咗想保住可能泰國票房咁咯。你當我係呢啲基金。 我覺得呢套戲咧，通呢張應該俾個再重啲角色去做，會 同埋起碼佢有用少少咯喺入邊，唔好話成得一個叫做咁樣咩踢咗條電線啊，即係落嚟電死啲人。哇！你諗呢啲橋都交到喊啦，咁啊嘢啫。 嘥咗，真係嘥咗。 冇啦，真係嘥咗。同埋佢以往愛玩飛塞噶嘛，佢今次我特登留意，一下飛塞都冇 highlight， 即係就咁拳腳交，跟住就開槍落去。 都 唔棍咯，你應該表述翻去多啲泰國嗰只打關節啊，關節技扭，咁啊嗰邊單爺啊打你當好似都好，其實都算詠春啦，嚇起曬埋架咁又會啲短打波。 如果你咁講就會好睇啦，冇啊。 係啦，即係 character 啲，即係俾啲角色鮮明啲，喺個招式上都鮮明，個人嘅角色又鮮。不過其實而家都要揸佢自己加啲嘢咯，譬如佢咪成日自己喺度喐個頭咧，佢加啲小動作落去，咁樣屌呢啲就係哇，咁八十年代咧，唔好去揾呢啲。咁你嚟單嘢幾多型啊？咁你自己要做曬下巴，咁我得痛心咯。咁從而我覺得單嘢型嘅係拍得佢喺呢套，係咁 真係 係啊，就佢實拍得型嘅。是啦，即係穿嘅，有即係有內心戲交代，而個角色係有俾阿丹爺發揮嘅。咁呢樣我覺得開心嘅，因為你問我論實力而家嚟計，即係我成日覺得啊，我 touch 好認真啊，即係我得罪人都咁講，即係香港好多明星咧出到去外國市場就唔掂。即係 even 你問我劉德華呢只級數咧，其實佢唔係一粒星咯，即係認真。佢要具備唔好升嘅自己， 唔 係啦，不過佢香港紅啫嘛，係啦，香港已經係升，咁你冇選擇 嘅， 所以咧， 只 OK 嘅，或者佢非常唔錯啫，係咯， 咁但係我唔知啊，你問我真係爭好遠啊，即係如果佢諗落啊張國榮啊，即係級數唔同， 咁你 即係我個人覺得啦，係演繹上啦， 即係你中意同阿李小龍比啫，咁你冇得唔比嘅，咁佢， 但我又覺得唔係冇得比，但係丹爺算叫做喺動作華人動作嚟計係最 charm 最型格嗰個。即係雖然你話啊香港好成熟，咁其實你問我 今次套戲還翻一個真嘅甄子丹俾我哋，我中意。即係 係啱啱啱啱， 就算上次三 即係 都係 現實又係，即係阿丹爺而家係有國際巨星嘅風範嘅，我真係覺得，即係亦都係，我都希望佢代表到華人係可以再更上一層樓咯。即係而家明嘅， 係好啦，係啦，即係西片啊，我意思。 冇錯，真係要代表到華人大打入中國市場咯，而唔係話你喺。自己國家自嗨咁樣係嘛？即係有唔同，唔係咁樣，所以我覺得 O K。 即係唔係因為咧，我對成龍我冇乜嘢嘅，即係好多人好憎我冇乜嘢。我覺得佢真係都上一代啦已經，你始終要有人接替噶嘛，係咪？ 係啊。 即係等於點解我覺得雲迪素，因為雲迪素本來都係接替，都係佢而家都老啦。即係我係咁，你一定要有人接替噶嘛，係咪先？咁你唔好永遠都睇住嗰幾個打星噶嘛。咁似乎而家有少少青黃不接㗎，真係係啊。咁睇下啦，我都希望會有新嘅，即係係啦係啦。 喂，我差唔多啊，我嗰邊要開工。我原本都未想笑下，我要發達嘅，但係冇辦法啦。咁冇時間就係啦，下次啊，下次攬嚟講。 一句都唔得，一句都講唔到。 一句就真係冇人識笑。咁同埋阿波做主角係唔得嘅，係唔得嘅。係啊，係佢冇辦法睇阿波睇佢一套戲，對觀眾係懲罰嚟嘅。你好平， 佢做配角 OK 係咪？你啲 係啦，佢做下綠葉出下場，搞下啲大肚腩啊，有啲女啊咁樣整啲反差，有個大波女行過咁，佢喺度笑笑嗰啲樣樣衰衰，即係講幾句粗口啊 OK 嘅。但係成套戲都係咁咧，就好乸厭惡啊睇到係啦。 麥玲作為女主角得唔得？ 力量影人嘅，就係咁，都係浮誇咯。不過就有少少笑位嘅，其實成個我要發達有長笑位嘅，我好快講就何國榮加黃光亮加阿波三個做到有啲浮誇，有長笑位就係食飯嘅啫。咁啊，撚埋有莊思敏同埋阿麥玲玲，幾好笑嘅。咁啊，係得嗰場，但係嗰場咧好早已經出現啦，之後套戲滿足一個鐘啊，咁就係咁。 好嘅，好嘅，好嘅 ，thank you， 下 个 礼拜再见大家，好， 唔该晒不得， 系啊，我要走，拜拜， 唔该晒不得，诶，咁下个礼拜再讲啦，喂喂，下个礼拜咩讲嘅我哋其实，知唔知有咩戏嘅？ 下个礼拜啊， 有冇嘅？系咯，嗯， 睇下先， 有冇？冇啊，算系啦， 好似都未有啲咩特别嘅，系生化危机上啊， 哦 ，OK， 好，咁下个礼拜好啊。講下生化危機咁咯，嗱補幾句啦。咁其實套戲有冇嘢，我哋而家講埋先啦，好嘛？即係講開戲，講埋先。咁啊 ，Sunny 有冇嘢補充翻？頭先嗰兩套撕裂同埋啊咩嘅？ 撕裂我就冇乜補充啦，因為我都未睇。 哦，我未睇撕裂㗎。哦 ，OK。係。咁好嘅，咁啊反恐部族咧 ，Super X 咧。 啊！呢套就真係哇，佢嗰、那個嗱，佢嗰、那個。Sniper 嗰度咧，即系佢绑佢喺棵树嗰度嘅，我觉得又系有啲搵戏嚟做咯。 唔系绑佢自己擒咗佢，自己绑住自己嘅，唔系人绑佢嘅嗰个。 系人哋绑佢系。 咁佢就其实搵啲床单定咩嚟嘅，嗰啲唔知边度搵嚟嘅，嗰啲布咁嘅，咁就将自己咧，好似嗱，其实呢啲咧，你大家睇啲中国武侠片就系见到，佢将佢绑到自己嘅种咁咧，就吊喺嗰个树上面玩 Sniper。咁但係你嗰樣嘢係好唔穩定㗎嘛，你點會咁樣做㗎咁。咁其實我都知道佢肯定呢最尾係想玩一幕，就係佢纏住嗰啲嘢呢轉打側呀，轉咁落返嚟。呢啲武俠片成日做㗎，因為喺古裝片。咁但係你嗰樣嘢同佢玩呢、這個即係追擊槍其實係唔係好關事㗎囉，我覺得。 一嚟係咁啦，二嚟佢就算佢拍佢轉返落嚟嗰度呢，佢都冇好長啲嘅一個 shot 咧嚟影佢，都係閃亮嘢咁樣，咁就流落翻嚟。 嗰度你通常係咪應該影住一路轉一路開槍，砰砰砰砰打你曬班友嗰啲係咪應該係嘛？ 就算唔砰砰砰都要影長少少，打 show 下佢啊，落嚟有幾靚咁樣，咁都冇。 咁你到底擒上呢下為咩咧？咁有少少即係多餘嘅，係我感覺上都係覺得有啲，唔好意思。就咁啦， 即系同埋爬树嘅话，你唔揾马通啲渣一齐玩嘅，佢应该好叻啦。 啲渣唔使用嗰啲布， 系咯， 就咁啊爬啊， 系咯， 佢又冇啊，系，即系应该做到呢样嘢，我唔做揾条女做咁样，唔系，即系同埋啲女咧，后屘即系呢个同嗰个印度妹咧，其实最尾都系喺度摆 pose 嘅咋，揸住啲双枪喺度摆 pose 咁样开枪哇， 我度双枪摆 pose 真系。攞命！ 你啲咁嘅動作可以殺到人，真係我真係乜都得，真係。 仲要係真係好明顯係真係擺 pose 喎！你唔好話俾我知啲人就係企嗰啲位喎，大佬。 佢唔係阿媽哥咁嗰啲好有型咁嗰種意思啊！佢真係擺 pose， 即係好似咧， 係啊， 行 catwalk 咁啊，俾啲槍咁樣，你擺下 pose 咯，咁我冇搞錯。有冇設計過嗰個戰鬥㗎，大佬？ 甚至乎係咧，嗰啲 model 影相咧，你咪通常影完一張即刻換 pose 之後，即刻再影咁樣，嗰啲 feel 啊，直情係。 係啊係啊係啊，跟住甩咗條褲啊嘛，個體位有。咁呢度搞成咁，咁而最尾喂，我點解覺得佢咁似呢個偷天特工？喂，你最尾睇下嗰一大段咧，講個喺個軍機運輸機上面喺度打開個門，飛啲人出去啊！跟住又，你先走先嘅，跟住佢自己有殿后嗰啲，喂 ，exactly 啊，大佬， 系， 真系做乜嘢啊，喂，大佬啊，嗱，你咩 budget 啫？阿黄晶嗰出，即系你拍呢啲，我觉得差唔多啦，系咪先？嗰两个古仔难唔难？个古仔成冇古仔啦，但系好似佢冇得嚟，都好似有过呢出啊，我感觉就 系 咁先大镬。我唔知有冇睇过啊，我唔系话好睇啊，我冇咁讲啊，即系我意思觉得话点解搞成咁嘅呢套西片都？竟然令我諗起嗰出戏啊，大佬啊，你死唔死啊？系啊，就咁啦，就咁啫，冇乜点，我就觉得唔好睇啫，我都唉，好失望啊，对今次系，可能我真系期望太高。 啊，同埋都讲埋佢嗰场咧喺个天台嗰度啊，即系最嬲尾嗰个 有奸角咁啊吓，话用紧嗰个嘢咁掟啲卫星落嚟啦，咁佢哋就要上去捉佢嘛。 系啊系啊系啊，哦你话佢开晒 heat， 整到里边热晒，等佢个热感应又睇佢唔到，跟住个 玻璃 又滑花晒，又变咗睇唔到，就嗰个 stepper 就废咗啦，等个 stepper 女冇办法。打到佢 啊！系啊，系啊，系啊！ 嗰度啊嘛， 嗰度首先唔明點解佢要嚇開暖氣啦嚇，明明嗰陣時係熱冷啦。 佢開暖氣咪就係令到佢嗰個 slapper 佢嗰個感熱嗰樣嘢冇辦法感熱啊嘛，因為周圍都係熱啊嘛。 咁但係你唔會預知到呢樣嘢啩？我諗。 哦，咁唔知啊，咁佢係咁嘅作用咯，你當佢。 咁係，咁佢喺套戲入面就係咁嘅作用咯。 咁 咁然之後佢啊揸住一支槍咁就話啊指住阿雲迪素就話啊同佢講就話咩嚇你一定打唔贏我㗎嚇，我依家繼續喺度掟啲衛星落嚟，咁啊甄子丹坐咗喺隔離唔知做乜嘢啊，咁阿雲迪素又正常嚟講佢對手得一個，淨係揸住一支手槍，你求其吓两个求其一个人啊，都搞掂呢单嘢啦。 佢嘅新手系啊，真系以佢新手有条友真系想指住你系咩？成个美军揸住机关枪指住佢都冇嘢，之前 系咯， 佢都可以打低晒佢哋。有条咁嘅吓咁嘅死鬼佬揸住一支手枪啫嘛， 系啊， 两个咁你喂真系佢系咁以抢咗支枪啦，做咩讲咁多啫？ 系啊，之后佢就要特登咁样样吓，又褪开。褪翻出嚟，即系离开嗰、那个热嘅区域，咁然之后仲要打开只手指咁样，等佢个 sniper 可以喺佢嘅手指中间嗰度咁样射入子弹。系啊系啊， 多余嘅嗰度真系多余，唔系因为你话你同佢之前嘅表现唔吻合啊嘛。 系咯、 啊，你突然间又变翻个普通人嘅，你曾经之前明明超人嚟嘅，你知唔知佢有一度啊同人哋讲数咧？佢話咩唔知咩半支槍嘛，佢話邊係半支槍，跟住佢攞起嗰支咁嘅， 哦，係啊係啊， 一咬咬斷，喂你講先，你嗰支槍係膠㗎，係 咯、啊， 嗰支鋼管嚟啊，打到中間嗰個槍嗰、那個嗰啲軸， 一夜拍斷咗， 喂嗰啲軸係硬到你，喂算啦，即係你呢啲都係揾嚟做，即係佢一時就講到佢哥布拉咁啦，係咪？即係鐵枝都仲得嗰啲咧，係咯、啊，咁就是一時佢又好似完全，咦點解一支手槍都要用咁複雜的方法去對付咧？ 同埋佢嗰度佢爬上一啲即係行上一天台嗰度中間嗰條螺旋走廊呢，嘩佢同阿甄子丹居然喺度要計嗰條友啊，嗰支槍有幾多發子彈啊。 喂 兩個就咁衝上去都打死佢啦，點會驚 佢 支手槍啫。 出奇啊，佢最搞笑成日伸啲手伸啲腳去引佢開槍嗰度。嘩做乜嘢 好搞笑 嗰啲。真係好搞笑啊大佬。咁變咗就怪怪地啲感覺，怪怪地， 係 即係總之整體嚟講咧，而家嘅狂野時速嘅班次咧係高好多。 嗯， 係咁啊，係啊，睇緊新嘅狂野時速玩到 GI Joe 咁啊，係。咁可能係因為佢一路啲嘢做得好啦，即係係咯，咁變咗我會有咗個期待啦，咁就期待咪落空咯，結果就係咯，係就咁啫，係啊，咁可能係咁啦，我期望太高啦，係啦。好，咁大家自己評啊，嗱我覺得唔好嘅，可能你覺得好正嘅 ，OK， 我不嬲就咁，要你自己嘅判斷嘅，我唔係嗌你唔好去睇啊 ，OK， 我純粹講下我哋睇完之後嘅觀感啫 ，OK， 咁當然而家嘅網上評分都係唔係好高，呢套戲係事實嚟嘅， 係， 咁但係都唔代表係咪你杯茶就要你自己去判斷，我成日都強調呢一句，係，咁雲迪素嘅電影都只有一定嘅觀賞價值嘅。系啦，咁啊当睇下甄子丹，睇下 Tony Jaa 咁一齐做一套戏咯。OK， 好，冇补充，冇啦嘛， 冇啦， 冇，好啦，咁我哋讲正式讲嗰啲嘢未？系，系咪开始正式讲啲嘢啦？系咪？ 嗯 嗯，好啦，咁我哋转转啦。OK， 讲完戏啦，咁样。喂，咁我哋要讲翻啦，喂大佬，我哋啱话就话嚟緊都九年啦 ,ok? 咁但係你讲咗咁多年所谓科幻啊，其实我发觉我哋都係嘥时间啦，同埋其实我哋係一乜嘢都做唔到嘅，我哋真係失败嘅。咁因为呢啱啱啊礼拜几呢呢、這个1月18号啊，係啦，咁有广东广西啦，大家知晚晚都係广东广西㗎啦，即係一个香港电台嘅一个节目嚟嘅，咁讲文化通识嘅一个节目嚟嘅 ,ok?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聽啦，咁呢啲有人就話老餅節目啦，因為連 即係我啲 friend 都唔係後生啦，佢哋都起碼光明頂都仲 OK， 講都講真係聽唔掂啊！即係佢哋話好老餅我標咁樣，咁啊我就一集集啦，睇下邊個主持同埋咩 topic 啦。咁啊啱啱星期三嚟嘅，如果冇記錯嚇，就呢個1月18號就有一集，就主持文傑華啦，係咯，咁啊講文化㗎啦，一定係，因為佢哋係分開，唔知禮拜幾就講乜，禮拜幾就講乜咁樣嘅。咁啊，嗰集就肯定係講文化，因為咁講文化關我哋咩事咧？咁嗰集因為請咗呢個啊黃建元教授上嚟咧，就講呢個嘅科幻與真實嘅。 係。 咁所以我先會特別即係啊，即係其實這個呢個咧都係我有 friend 聽到，喂，今集要聽啊，咁樣咁同我講咁，咁我話 OK， 咁我聽下啦咁。咁其實以往當然都有時會有李偉才博士啊，咁樣都會有時上去又講下科幻咁。咁佢哋間唔中都會講下嘅。咁我覺得呢個都起碼係好嘅，佢唔會話淨係即係文學就一定係講莎士比亞㗎啦咩？咁其實科幻嘅文學都有相當多係有出名同埋有地位嘅。咁黃建元教授咧本身就係、是、佢自己嗰科咧就係、是、呢、這個比較文學啊。OK， 咁而家佢應該係咪好似係樹人嗰邊係咪英文啊？係嘛？即係英文文學嗰邊嘅係咪應該係係嘛嗰邊嘅？咁啊夠曬地位啊！佢話你聽啊，乜嘢係科幻？因為佢本身亦都寫咗好多嘅著作咧，係講科幻，佢係講科幻，即係佢係分析嘅。OK， 唔係話佢寫科幻小説，即係佢分析。咁啊不約而同咧，佢都同我哋即係我哋喺網度咁嚟話傾啦。因為有網友都更正翻我哋上禮拜講呢個惠斯理裏邊啊，都講錯咗佢哋嗰啲人物關係咁樣。咁但係我唔識啊惠斯理 ，OK， 我睇好少嘅啫。如果你講小説版 ，OK。咁而惠斯理有變成影像作品嘅故事都唔多啦 ，OK。咁所以基本上我係基本認識嘅啫，對惠斯理只不過 OK。咁當然嗰時有一堆嘅廣播劇嗰啲我都有聽過下嘅，好耐嘅。咁嗰啲亦都做得非常出色嘅廣播劇啊。因為而家今時今日除咗愛情廣播劇之外，連鬼嗰個劇都好少啊，老實嗰句嚇，好可惜嘅嚇。咁啊變咗就少人會講科幻，咁但係佢就一針見血就講咗乜嘢係科幻啊，咁俾大家聽。咁當然唔係一句嗰講完嘅。咁你大家有興趣咧，就去翻群組，我哋而家又推翻上嚟啦。咁係講呢個科幻與真實，黃建元教授講都講低嘅。OK， 咁大家記得聽翻。咁中間我點咗少少佢講嘅嘢啦。咁第一就話俾你聽，倪匡嘅呢個惠斯理就唔係科幻嚟嘅。咁大家可能會失望啊，特別係一啲即係惠斯理迷啊，即係睇咗咁多年嚇，即係嚟咗一巴冚嘅，我話原來即係唔係惠斯理唔係一個華人科幻嘅一個之光嚟嘅咩？因為根本就唔屬於科幻嘅咁樣嚇。咁啊，即係當然有人會唔認同或者點咁，但係咧喺學術上嘅分類咧，的確唔係你話係定唔係㗎，係真係有分別嘅。咁啊，當然我哋講 science fiction 咧，嗰個 sci-fi 呢樣嘢，我哋就定得好闊。因為大家可以查嘅，呢啲 definition 係有得查嘅。我唔知點解有啲人話佢哋查唔到，咁我唔知佢查邊度。OK， 係咪喺自己嘅屎忽度睇？咁你只需要喺 wiki 度，你用英文打 science fiction 嘅，佢已經會有好詳細嘅資料話俾你聽。OK， 咁一般嚟講咧，科幻咧都係有分軟同有硬嘅。咁我佢哋即係學術啲嗰邊，即係尤其是阿黃建元教授或者阿李偉才博士佢哋嗰派咧，佢哋又講嘅嗰啲其實係。硬科幻，即係佢哋對科幻要求非常嚴格同埋高嘅，咁嗰啲就傾向係硬科幻，咁嗰啲比較軟科幻咧，咁即係例如，大家唔知道知唔知啊？星戰咁，哇，梗係科幻片啦，咪 ？Sorry， 星戰咧，其實喺科幻嘅定義入邊咧，佢係嗰個分類叫做 science fantasy， 嗱，即係你可以將科幻變成一個大分類啊，你明唔明？裏邊有好多嘢嘅 ，OK， 咁如果你咁睇嘅時候咧。咁佢裏面有細嘅分類就叫 science fantasy， 咁即係話咧裏面佢嗰個就唔需要好現實嘅裏面講啲嘢 ，OK？ 咁因為你星戰入面嘅世界觀咧，其實喺佢哋個科技面同佢嗰個世界裏面咧，其實有啲嘢係唔平衡嘅，的確係。咁佢只不過將好多海盜啊、王子公主啊、好多好多嘅劇情或者打二戰咧，佢都係塞曬落一個嘢度包裝起嚟。咁其實佢唔係話有個好細節去。佢將嗰個世界，唔係話冇設定喎，佢設定好細緻，即係意思佢唔係一個現實上面嗰、那個唔基於現實嘅，其實咁嘅意思啊，唔基於現實嘅社會學啊、經濟學啊或者科學嘅，就咁解 ，OK？ 所以佢係 science fantasy。咁你有啲嘢直情好 fantasy 嗰啲，我都唔知叫咩好啦。咁其實但係唔係喎，咁但係科幻裏面有啲分類去到咧 ，soft 到咧係劍與星球啊，唔知大家有冇聽過？ 係。 劍與星球咧就係、是、He-Man 咁嘅嘢啦。如果睇完 He-Man， 大家會明啦。即係明明佢係喂，咁咪 Conan 咁樣掛黃神劍咁嘅啫，出住條底橫揸把劍咁啊 ！I have the power， 即係嚇骷髏頭保持我力量咁。喂，大佬呢啲都係科幻，咪係啊？佢揸嗰啲機係飛天跟住射激光嘅喎，你唔記得啊？佢太空船喎咁佢梗係科幻，咁其實嗰啲就叫劍與星球啊，即係正就係咧之前大家睇過啲咩火星嗰個叫咩話？咩 Carter 啊 ？John Carter 係嘛？ 啊 ，John Carter 係。 即係其實 John Carter 咧都係呢類嘢嚟嘅，係啦。咁其實佢係好似啲洪荒世界咁咧，但係又唔知點解咧，佢有啲科技又好高。咁呢種其實都係科幻嚟嘅，你唔可以話唔係嘅 ，OK？ 咁好啦，咁 steampunk 就更加唔現實啦。明明點解講個咁古舊嘅嘢，用啲蒸汽機咁啊？點解機械人嘅？點解唔真係唔係現實嘅 ？OK？ 即係玩嘢。吓呢个维多利亚时代科幻咁，即系咁解，咁系咪唔得当？直情系一个大类嚟嘅科幻嘅。咁所以其实咧，如果大家要讲科幻咧，又真系又可以百花齐放嘅，的确 ，OK。咁所以如果你话一定要硬科幻先系科幻咧，咁我就即系不能苟同。咁即系我又觉得即系唔系高低嘅，即系唔系话你硬嘅高啲，软啊低啲，咁我唔觉得嘅。我觉得即系各有各玩吓，咁嗰啲好 fantasy 嘅，咁唔代表系低嘅，系咪？即係佢都有佢嗰個可能文學上嘅價值啊，或者佢其實佢嗰個設計上其實佢都有設計嘅咯。你咩人哋 fantasy 就冇設計嘅咩？咁 Lord of the Ring 直情 fantasy 啦，冇設計咩？唔係佢個世界觀都寫得好好嘅。所以其實唔關事嘅，只不過大家個設定嗰個調嗰個嘅軟硬度嚇係唔同一，咁啊唔係高低。咁我諗呢個係我同即係佢哋硬派嗰邊嘅分別啦嚇，即係佢哋就認為即係似乎比較硬嘅，即係科幻。咁當然倪匡本人呢亦都係親口講話衛斯理唔係科幻嘅，咁佢哋都話哇我寫嗰陣明明我當寫武俠小說嘅啫，不過就現代咋嘛，不過現代咁當然唔係話咩神功，唔係九陽神功，冇理由有呢個彈指神功或者啲咩啦，咁就梗係開槍啦，係咪技擊啦，係咪當然佢啲開槍同技擊就好神㗎啦 ,ok?不過占士邦都好神嘅，係咪都係有佢射你冇你射佢。咁喂咁打色打兩下功夫亦都未嘗不可啊，現代係咪咁都係佢啲功夫誇嘅都。咁但係唔緊要嘅 ,ok, 其實佢就用佢自己就話啦，因為我呢啲係只不過係衛斯理咪即係現代武俠技擊奇情囉，咁佢自己都咁講嘅。佢話唔係科幻嚟嘅，咁維康自己講嘅。係啊，唔係第二個人講啊。咁佢話：喂，我啲嗰啲科學，我攞本嗰啲學生嗰啲書仔，咩十萬個為什麼啊？睇下啲乜乜物物咁。我喺嗰度揾啲名詞出嚟咁砌嘅啫嘛。咁當然係啊，真係嘅。其實佢真唔係好有即係科學嗰啲嘢嚇。咁解唔到就設置就係外星人。不過佢的確咧，每個故事咧都係有一個懸念去令到大家去思考。咁呢樣嘢佢係做得好好嘅。咁同埋佢開頭咧，每次都係報咗一個好成功嘅、好吸引嘅一個。嘅局嘅，你想去睇落去嘅，咁呢啲係有齊曬啲好作品嘅元素，不當然你要定義佢係咪一個科幻咧，咁佢就有少生咗少少嘅，係真係嘅。咁但係我如果我咁 soft 咁睇咁，咁我都接受嘅係啦，因為我睇《Twilight Zone》嗰啲我都當係科幻電視劇嘅。咁就我哋覺得佢接近啲啦，接近啲世界奇妙物語啊，《Twilight Zone》啦。咁你唔係話一定要好合理嘅嗰種嘅。你可以係好神或者突然間有一集講鬼冇所謂嘅 ,X-File 都有時講鬼嘅咁我都接受到 ,ok? 咁你話佢咪科幻咁就睇下你用邊一個定義去括住科幻囉，就係咁啦。咁所以呢大家就唔使話咩哎呀你好鍾意衛斯理咁其實冇人貶低個衛斯理嘅價值啊。只話喂如果你要定義佢係咪呢咁你要睇下嗰個圈圈係點樣定嘅 ,ok? 咁幾位教授佢哋都係即係佢哋即係其實唔係呢任你講㗎的確係。唔係即係真係好多人以為啫咁係唔係科幻你話啫唔係唔係我話喂大佬你聽下人哋教授點樣講啊大佬。唔係我話從來都唔係我話我係邊個啫。喂而家都係睇返其實實質嘅 definition 啫嘛。咁大家去睇都做咩係有㗎咁大家自己 wiki 查下啦係呀。係囉用英文查下啦好嗎 ?science fiction 啦好嗎好嗎查下喂 ,ok? 咁所以其實我哋個節目嘅宗旨呀咁多年其實好簡單就係如果即係我哋去話俾人聽其實咩係科幻嘅我發覺真係講咗咁多年其實都係講唔到囉。係囉。咁即係變咗其實我哋好希望其實係有其他嘅科幻節目可以即係一齊去做但係可惜坊間呢 真正嘅科幻節目，或者唔好話定義佢一定係科幻節目啦，即係你可以唔同定義嘅，你可以電影節目嚟嘅，你可以係其他節目嚟嘅。不過咧啊，對於講到科幻啲嘢就啊，佢哋都幾有料嘅，即係可以幾有㗎，唔係冇㗎，真係出現過㗎。但係即係好快就之後冇再去做啦，即係我都覺得好可惜啦。即係唔知點解永遠嗰啲咧，即係真係有料到嗰啲咧，都做做下又冇做喎，我都唔知點解嘅。即係可能一年半載咁就唔見咗㗎，咁我覺得非常之可惜。咁佢哋唔係科幻節目啊，因為你真係標榜嘅科幻節目都係一個嘅啫。咁因為我網台啦 ，OK， 咁電台都曾經李偉財博士你搞過啦，科幻解碼啦，如果我冇記錯，我記錯。咁亦都係即係做咗一段好短時間啦，因為嗰個可能佢本身就係嘅，因為你電台唔能夠長期俾個節目，你就係做呢個 topic。咁嗰個亦都非常值得聽啦。嗰時亦都佢哋自己亦都製作咗一啲嘅。佢哋自己嗰啲故事嘅係有廣播劇，咁有興趣去翻個香港科幻會，去到網台一聽得翻嘅，係啊，咁都介紹翻俾大家。咁其實係有定義㗎，科幻係有定義嘅，係啊，呢係科幻嚇。OK， 每一套戲其實佢嘅解讀係點樣，真唔係任你講嘅，真係唔係任你講嘅，係啊，即係同一條數一樣，如果係冇答案嘅，冇正確答案嘅，呢個唔係學術嚟㗎啦。即數都唔一定得一個答案 ,ok? 可以有幾個答案，但唔係乜嘢都係答案 ,ok? 任答都係答案，咁呢個就唔係一個學術啦，冇意義啦。點解人哋要個教授要研究要寫書立說呢？即係大家其實有冇尊重返每一樣嘢有佢嗰個自己嘅定位嘅呢？咁成日好多我哋見出面呢，即係喺度係咁曲解啲科幻片啦。其實我點解咁成日會鬧呢個鬧嗰個呢？咁點解我又有啲節目我又介紹大家聽呢？咁呢啲就車計啦，教授咁你咪咩唔係呀，我有啲節目新嘅咋嘛，我都叫大家聽呀。點解？因為阿文武點解我點解介紹佢啲新節目嚟嘅啫，新仔嚟嘅啫，係咪 ?Pop Section, 係咪？唔係呀，我就覺得佢做得幾好。佢就真係好做足晒功課啦，第一。咁第二位佢自己真係都好清楚，即係佢自己改乜嘢嘅。佢都係好有誠意，亦都是冇话有乜嘢夹杂咗啲其他嘅奇怪原因而去介绍你，佢真係想介绍你呢个作品，係咪好飘华嘅个出发点，係咪唔係话顺带呢叫你走去听佢嚟緊有个讲座就5000蚊一位嗰啲呢，你明唔明啊？即係大家可以睇下我哋贴返㗎嗰啲咩嘛，嗰个咩奇异博士呀，嗰个叫乜 嘢 係呢个啊 HD 量子入门讲座，从电影《奇异博士》Doctor Strange 解读，系咪啊？解构啊，量子实相喎、啊，共两部分咁样，好嘢啊！呢啲系啦，咁啊分开两日嘅，咁都系呢啲过咗去嘅啦。如果唔系，我都费事讲，我费事帮佢卖广告，因为咁啊12月嘅事吓。咁啊，其实就有噶，我哋群组其实有贴过出嚟，但系我哋当然就唔系话去推佢。我哋仲唔係咁，我又唔係話笑佢，即係只不過唔係我貼㗎 ，OK， 都係其他網友貼㗎 ，OK。咁啊，500幾蚊去聽嘅呢個講座，嗱唔係冇問題，冇問題嘅，即係人人都去開講座嘅，收錢你入去客咪得咯。唔係個問題係，我想問到底奇異博士佢冇攞版權去 sell 佢呢一個講座？ 係啊， 我就想問呢樣嘢啫。正如有好幾間呢啲嘅拉麵鋪啊。是不是有一间新啦，我见到而家是不是，咁之前有边间啊，就用蒙面超 一封堂啊。 啊 一封堂。 一封堂啊，而家有另一间啦。咁佢都系用蒙面超人嚟做一个招来啦。咁但系人哋俾正钱㗎嘛。俾晒拉神㗎嘛。系咪冇问题啊。咁之前仲有一间系食嗰啲咪烧肉啊，嘛即系摆一片牛肉落去烧咁好味嗰啲。佢用铁甲卖啦，咁但系呢啲人就全部俾晒钱嚟去 sell 㗎嘛。喂，咁你碌呢個奇異博士卡開一個講座，其實有冇俾錢奇異博士嘅先？我想問一下。 係咯。 喂，你淨直接講嘅 Doctor Strange 嘅靈性層面啊，呢啲咁樣喎。 係咯。 嚇，你咁樣講喎，得唔得嘅咧？其實。 係啊，同埋我哋即係最主要集中嗰個問題係，到底佢有冇俾版權啫？佢講啲嘢啱唔啱啊之類嗰啲，我哋 唔係我即係我而家就問緊佢俾版權。其實個真正我想講咧就係、是、即係咪碌卡到咁啊？ 係 嗱，即係其實嗱，泰興嚇、啊，大家記得啦，泰興 Iron 啦 ，OK， 但佢都冇話明佢 Iron 咩啊？ 嗯， 佢夠唔夠膽 話 Iron Man 先。 係啊，佢都冇掛 Iron Man 個頭啫。 夠唔夠膽嚇扮真係有 Iron Man 件甲走出嚟先？ 係啊。 嗱，如果你好似百老匯嗰只咧，佢係佢啲係有真正 的。地殺版權嘅。 作嘅關係噶嘛。係 啊。 我問啊，我唔知啊，會唔會其實佢呢個講座係有比啊？我唔知啊嘛，我唔知你唔知，或者人哋有比咧，我問有冇比 ？OK？ 係。如果係冇嘅，咁你碌卡碌到你寫埋個名落去噶啦，已經有冇問題？ 係。 我就問。 印埋落 poster 添。 係冇 exactly 嗰個廣告係有阿 Benedict 個樣嘅。 係咯。 嗱，我同你講，你唔好以為你攞咗奇異博士嘅版權，你就有權用阿 Benedict 個名，係個樣係兩樣嘢嚟嘅，你要俾肖像權嘅。即係咧，如果大家清楚咧，知道呢啲出著衫公仔啊。呢啲咧，或者做啲嗰啲 figure 公仔啊，點解嗰啲鬼佬出嚟出去咧，都整嗰啲樣唔似嘅咧？唔係佢能力上唔得啊，係佢好多時都係冇買埋個演員嘅肖像權啊，所以唔整啊。咁但係而家佢哋新啲嗰啲 series， 因為佢都係貴啲啦，同埋佢又出得靚啲，嗰啲哇呢個象身嘅象身嗰啲係有俾埋個演員嘅肖像權嘅，係先用得嘅。嗱，咁我唔知道，我問咋，我問有嘅，或者人哋有俾啊？ 系 ，OK， 咁如果有俾，咪 fine 咯。咁你嗱，我就唔好中意啫，大家即系喂，其实你碌卡嘅啫嘛， 嗯， 系咪？我举例咋，我又唔系特别针对呢一个协会啊，冇乜特别。其实佢同其他嘅灵异节目或者 whoever 嗰啲，即系好多嗰啲自称系咩专家、自称系大师，其实冇分别嘅，吓，即 系 佢哋一样系神时卯时有套大片上，咁即系又会讲噶，吓。即係如果我冇搞錯咧，應該上個禮拜其實都有好多人講，或者係嚟緊會出街嘅啦，未出街都就係、是、呢個天發異過。咁啊，亦有奇怪地有人喺電影節目，嗰、那個成電影節目嚟噶，咁嗰電影咪講電影好正常，唔係佢，但係佢係用呢、這個飛碟學嘅角度去講呢套電影，我真係唔知咩事。即係其實佢哋自己亦都有神秘節目噶嘛，點解佢唔喺神秘節目嗰陣先至用呢個角度去講解呢套戲咧？而喺電影節目度用飛碟學咧，我都拗曬頭。電影節目大家係用電影角度去講呢套電影㗎啦。 嗯， 我就認為係咁咯。OK，anyway， 咁啊，嚇、啊、咁有人都話咧，你科幻節目你就講咁多電影，係啊，因為我係俾個理由嚟嘅，因為我哋最初都係真係講下戲，咁但係因為我哋上咗台之後咧。就發覺有好多聽眾啊，都係嚟自其他電影節目嘅，咁啊好即係我唔知即係到底係幸定不與不幸啦。OK， 就大家 quit 咗好多其他電影節目，就嚟聽我哋。咁啊，我哋覺得我都有少少責任，要起碼報翻下啲排名啊，話下俾大家聽下禮拜有啲咩睇嘅。咁但係電影咧，我哋基本上都盡量講翻，即係我哋自己核心嗰部分講翻科幻片啦。咁不打當然佢本身係做影評嘅啫。咁佢唔係 specific 而做呢個科幻電影嘅，咁所以佢會講下一啲其他嘅電影嘅。OK， 咁既然我哋都要滿足翻，即係真係其實為咗聽電影嘅聽眾啊，因為做咗咁多年，我哋明㗎啦。咁所以嗰 part 我哋冇所謂咯，咁所以有啲聽眾都聽完電影嗰 part 係冇聽我哋講第啲咩電視劇啊，咩行行超人呢啲嘅，因為可能佢真未必有興趣嘅，我 understand。係。咩講玩具，咩啲人講明佢冇興趣 ，OK 得嘅，唔係唔緊要嘅，我哋其實一本雜誌嚟嘅啫，我哋節目係一個雜誌式嘅節目嚟嘅，亦都香港唔多人用呢種模式，亦都唔受歡迎嘅一種模式，我哋知道 ，OK， 我哋而家用曬所有香港係唔 work 嘅嘢嚟做，第一科幻呢個題材，香港係唔 work 嘅。 係。 唔係就係我哋節目唔會一句，你得香港你香港你試出本科幻雜誌啊，肯定死得好慘。香港你試下拍到科幻片啦、啊，我唔知道有邊套成功過，即係真係唔 work 㗎呢樣嘢。我哋唔係因為科幻呢樣嘢好碌卡所以做，我唔知道大家係咪搞錯咗，見到我哋做你以為好好，唔好㗎。科幻呢樣嘢招來，你係做開靈異節目嘅，你繼續做靈異啊，碌科幻卡冇著數㗎，係嚇賺死嘅啫 ，OK。咁當然啦，嗰啲咁大片係嘛？咁你奇異博士或者 whatever 啦，星戰或者 whatever 啦，咁你碌呢啲卡嚇，咁當然碌呢卡梗係有佢嘅作用嘅，係嘛？咁你有話題性啊嘛？咁但係我對呢種碌卡行為咧，我從來都唔係好接受到嘅。OK， 咁仲有另一樣，即係其實我哋有幾我自己有幾樣嘢我唔中意。第一樣嘢碌卡啦 ，OK， 碌卡又有分好多個程度啦。咁首先就只不過開個題啫， 我財經節目，不過喂，今個禮拜咁 hit 呢套戲係嘛？咁我開個題啫，我開完個題，我真係講翻財經㗎嘛。或者我講呢套電影入面嘅財經咧，我有權講《星戰》裏面嘅經濟學㗎嘛，係咪？咁 OK， 咁你咁嘅 OK 啦。咁呢個我都 very interesting 喎，我都想聽下，係咪？咁但係唔係喎？你個財經節目喺度做緊影評咁係咪？即係你又講人又講人哋啲鏡頭運用啊，係咪？咁你怪係咪啲怪啊？唔係，即如果你真係識都仲 OK 喎，咁我又唔好覺佢識喎，又係咯，即係好古怪嘅咯，係咯，好古怪嘅，即有時即呢種 course 話題嘅即節目 course 話題呢樣嘢，本來冇唔係問題嚟嘅，你偶爾一次亦都係 OK 嘅，即好似上一次呢個哥斯拉，唔係真哥斯拉喎，即上一次。美國版 嘅，美國版 嘅，哇係瘋狂地，我真係冇諗過嗰陣乜咁大 topic 嘅咩？我真係見到真係幾乎乜嘢節目嗰集都突然間講哥斯拉嘅，真係好神奇嘅。無論乜嘢真係明明教主送嗰個都講哥斯拉嘅，要即係我唔知點解哥斯拉咁有號召力。咁但係唔緊要嘅，只要你講你即係你取材咯，係咪先？你教緊美餸嚟整哥斯拉咁，整個碟餸似哥斯拉我都 OK 噶。炸個薯餅似真哥斯拉正啦，係咪？即係你要諗下到底點 relay 到你個節目咯，嚇。而唔係無端端嗰集係無端端變咗電影節目咁，我就覺得怪咯，係啊。唔係嗰啲唔係神秘節目啊，唔係靈異節目啊，直情真係第二啲，真係第二啲節目啊，可能係時事節目，平時係講政府嗰啲噶，好得意啊，係啊，咦點解嗰集講哥斯拉嘅佢就嚇 ？OK， 咁我當然佢偶爾一次嘅啫 ，OK， 佢平時冇嘅 ，OK， 可能有時真係有一套片或者佢就好中意嗰套戲，即係講翻啱 OK 嘅嚇，但係奇怪地有時佢哋講星戰咁有啲節目佢係用科技嘅角度去講星戰，咁但係佢嗰個科技角度其實佢係佢唔知道星戰原來唔係喺未來喺古宇宙嘅。咁如果你去鬧套戲裏面一啲嘢嘅時候，套戲其實唔係講嗰樣嘢，咁唔係啲你咪鬧錯？係咯。又或者你話嗰個 Star Killer， 咁佢一炮點可以射到去第啲星系啊？有冇搞錯啊？咁樣。咁你用而家嘅科技去諗，咁而家可唔可以 hyperspace， 而家可唔可以有 lightsaber， 咁其實佢個世界科技都唔係 exactly 我哋可以 understand 喎。咁你又點知道呢個 star， 佢有話喎俾你聽佢射嗰啲係咩嘅，佢射嗰啲係光，你見到係發光啫，唔代表係光嚟喎，你唔知係咩嚟嘅喎，咁你話光只可以行到光速，咁如果唔係光嚟嘅佢只係發光呢，咁如果你話佢點解一射肉眼都見到佢射喎第二啲星度，咁但係你見佢平時 hyperspace 嗰陣呢，佢啲機又唔係真係引得迎入咗去喎，你又見到咁刀快咁閃過，咁如果係咁即係肉眼見到嘅話，咁點解唔係見到個光即係劃過太空，即係其實嗰樣嘢有冇特別違反咗啲乜嘢沙窩嘅之前嘅設定呢，我又唔覺得有，佢亦都冇解釋佢係點樣㗎嘛，咁你做咩走去即係質疑佢唔得呢，我都好奇怪㗎喎。係咪咁你用現代物理學去質疑咁係咪多餘呢，咁咪呢啲我咪覺得奇怪囉，咁你講呢啲咁有咩意義，咁呢啲有對觀眾去認識呢套戲又有咩幫助呢，即係我都冇囉 ,ok? 咁其實就我哋都好想有多十幾廿個節目係真真正正講科幻電影，講科幻故事，或者科幻任何嘢都得嘅。你開一個專講科幻小說，我都 very welcome， 因為我哋係唔識嘅。OK， 科幻嘅文學咧，我哋睇好少嘅，即字啊文字，但其實咧，科幻嘅文學係好豐富嘅，講嘅嘢超越咗電影好多，因為佢哋嗰啲橋段啊喺裏邊諗 idea 好多，哇！真係好早已經有啲好新嘅設定嘅。咁只不過你電影咧係好落後嘅，好多時你 pick up 翻啲所謂名著咧，分分鐘係幾十年前嘅啫。哇！但係嗰個概念你未聽過嘅喎。 咁所以呢啲我係非常歡迎嘅。如果大家真係提供到咁樣嘅內容嗰啲呢，嘩，我好期望佢哋出現有啲咁嘅節目， ok， 我亦都好期望呢啲嘅伙伴出現一齊去做即係講科幻。但可惜一唔係囉，我發覺其他即係會講呢啲科幻電影嘅其他嘅人啦，都包括正式嘅電影節目嗰啲，嘩，都係亂噏嘅，係基本上亂噏，唔係話所有啊，我唔係話所有啊，中間有部分係好嘢㗎 ,ok, 講得好精準，好啲資料完全係，嘩，我都五體投地嘅，即係佢好清楚裏面啲嘢，唔會講錯嘢，有係有㗎，唔係冇，不過少，好少，即係好似網台呢就其實hea做嘅啫，我就覺得大家而家係覺得係咁，唔係囉，我唔覺得係咁，咁所以點解我哋都會喂聽到唔對路嘅影評啦，即係睇到啲唔對路嗰啲，我哋會出聲，咪就係咁解囉，就係咁解啦，唔係因為我眼紅你，點解我唔眼紅啊，李偉才博士啊，點解點解唔係啊，黃建賢教授，嘩，你咁勁囉，咁我要眼紅囉，眼紅啲勁㗎啦，咁眼紅留下個黑衣呀，啊，定係其實都係同我一樣住喺隔離屋嗰個人，雖然嗰個人咪同我一樣喎，我有咩用眼紅嘅，好奇怪㗎喎，係囉，即係你有咩值得我眼紅呢，咁點解我有啲又比我哋細嗰啲，我又會讚佢，喂，你睇清楚啊，因為佢講得好啊，佢講啲係正確啊，你講啲有問題啊，我唔係對人啊，我純粹係每一集裏面每一個 topic 裏面某一個 topic 嘅咋，我而家講緊 ,ok, 所以可能你個 topic 喂真係喺我所認知入面嗰樣嘢係錯嘅 ,ok,你話嗰個演員死咗，我已經係未死嘅 ,ok? 你話呢個嘢係真人，但我揾到呢個其中一個例子，一個小說嘅。 嗯。 那個人物係虛構嘅 ,ok? 並不是歷史人物等等等等等。或者你話嗰個作品裏面有啲設定，咁嗰啲設定係公開㗎嘛，大佬啊。唔係你本人發明㗎嘛，咁你一 check 就有㗎啦嘛。喂，咁呢啲我一睇資料為有所出入，咁解嘅啫 ,ok?等等等等，如果你話純粹只不過係個人睇法啊，個人感受呢啲，咁我唔會質疑嘅 ,ok? 係 你唔會質疑。 真係關我鬼事咩，係咪先，咁但係如果你唔鍾意睇係基於咗一個錯嘅概念呢，咁呢個兩樣嘢。 係。 即係如果你話嘩嗰個星戰亂吹㗎，嗰個咁嘅 Q 喇沙 Q 喇點可以咁射，咁我同佢講係佢套戲係冇違反佢自己。ok?你夾硬要用現實科學去講呢就多餘嘅。呢個基本上你唔係睇科幻嘅，如果係咁。你用現實科學啊去講啊。現實科學，如果嗰樣嘢係同現實科學係 100% 一樣，嗰，那個就係科學唔係科幻啊，大佬。咁而李偉才博士佢自己講星戰嗰陣，佢都話過當年啊佢睇星戰，因為佢已經大學畢業㗎喇嗰時 ,ok? 佢唔係好細個。咁佢話佢睇呢唔 impress， 點解，因為佢相比喺當時佢睇嘅一啲即係科幻文學啦，其他即係阿西莫夫嘅咁嗰啲嗰啲啊，即係嗰啲四大才子。喂，佢話嗰啲概念係爭好遠囉，話星戰。咁我唔會否定啦，咁梗係啦，係咪梗係啦，係咪，不過即係呢，這個就係觀點與角度囉。咁但係我梗係唔會啦，我梗係覺得好 impress 啦，星戰雖則佢嘅概念唔好同阿西莫夫嗰啲相提並論。咁但係這個只不過是個人感受而已，你喜歡看不喜歡看，根本拗格，我不會說你為做個節目搞錯你這樣，不出奇，你不喜歡看就不喜歡看，我 OK 的，不用大家一定要喜歡同一套，那他有沒有說錯，他沒有說錯，你說概念上 Star Wars 的概念當然不是原創的，不是你不知道你光速是他想出來的嗎，以前沒有人用光速嗎，當然有了， Star Trek 都已經有了，梗係唔係 Star Wars 啦，只不過 Star Wars 佢自己表現出最後 Hyperspace 嗰個表現方法唔同咋嘛。咁但你話呢個概念就當然係有㗎。咁所以呢一切喂其實都係鍾意睇唔鍾意睇啫，其實大家都係鍾意科幻，大家都係即係對科幻係起碼人哋講嘅資料係冇錯嘅。ok? 佢唔係基於一個錯誤嘅了解所以得出一個錯誤嘅結論㗎嘛。咁我唔會鬧佢㗎，點會鬧佢啫。係咪，咁而家大而家新嘅佢話而家唔知咪人大咗啦，佢話咁就睇下睇下呢，又覺得幾好睇喎，咁樣喎。即係又冇咁執著喎，都唔係啊，都幾清彩啊，係囉，都幾過癮喎，咁樣。佢又咁講，佢話依家佢又覺得幾好睇㗎，星戰。當年佢接受唔到，咁 ok, 咁呢個純粹個人口味啫，fine 嘅 ,ok? 咁大家冇話佢你話我有冇試下執佢錯處啊？我有㗎，即係其實我唔係專登嘅。咁因為你講嗰啲嘢嗰陣，我會查資料㗎。你唔好當我傻啊！你講起一樣嘢我唔識啊嘛，我想學嘢啊嘛，我一定會查㗎。哇！啲嘢係好勁嘅，隨口噏唔使睇碌紙，真係好勁。OK， 咁人哋真係勁啊，係咯。咁你第啲節目你又係咁噏嗰陣啊，唔係嗰樣嘢我可能都冇聽過，咁咪查下咯。我呢個咩話？呢個咩人啊？乜咁嘅人嘅咩？咁我查嚇、啊、小説人物嚟喎，大佬。歷史你話咁即係類似啦，係啦，又或者有時佢可能講錯咗啦，有啲節目 ，OK， 我唔係講邊個節目啊，好多啊 ，OK， 唔係一兩個，唔係十個八個，係講緊全香港 ，OK， 任何節目包括財經、烹飪 ，OK， 所以你提起一樣嘢啊，我想學下嘢啊，因為我咪去查咯，點樣同佢講樣嘢唔同嘅咧，咁樣，哦，如果調轉咗呢兩個人物，即係佢可能裏面提咗兩個人物，啱啱兩個人物個佢講個歷史係調轉咗嘅。好、okay, 可能佢有噏錯啦咁樣，咁佢真係噏錯啊嘛喺個節目度，咁佢咪錯啊？係啊嘛，咁咪錯咪就係錯咯，咁啱同錯係有個事實噶嘛，呢啲係資料嚟噶嘛，係咯，咁我點解唔可以話佢係錯咧？係嘛？咁我見到個 friend 冇拉褲鏈，甚至乎唔記得著褲就走出嚟做 show， 咁到底我係應該提醒佢先叫做 friend 啦，定係我唔出聲嗰個先係 friend 咧？你咪自己諗下咯。即我有佢喺度笑完成 part 冇佢都唔知道原來自己冇著褲，我都唔出聲。其實佢出場之前我已經見到㗎，我咁樣係朋友，咁朋友其實係你會提醒佢㗎嘛。喂戴返條褲鏈吓，我戴褲鏈咩？爭啲喺出場出醜，大家諗下係囉，係咪朋友就係唔出聲叫朋友呢？ OK，就係咁啫 ，OK。咁我基本上就呢兩樣嘢，我係非常之唔中意嘅，即係再將嗰啲錯嘅資料喺咁噏啊，跟住可能你提出咧，佢仲要同你拗啊。如果大家討論咁拗冇所謂喎，即係仲要死雞撐飯蓋啊。嗰、那個人係死咗嘅，死咗啱啱嗰套戲有去做啊 ，CG 人嚟噶咁樣，不如穿埋啦。唔係節目邊個死咗啊？咁當然唔係阿公主，唔係阿彼得古城啦，嗰啲真係嚇，棄咗陣未？但係嗰個公主真係 CG。我想問下大家，呢、這個 Back to the Future 入面嗰個博士啊，喺你嘅理解入面，呢、這個演員係死咗嘅定係仲在生？大家做下呢個功課，你去 check 下。有人話佢係好堅持話佢死咗嘅。咁但係其實佢喺唔同嘅場合或者唔同嘅廣告即係你都知 Back to the Future 早前先啱啱唔知幾多周年咁樣，咁佢係有食一啲地方嘅，甚至乎係咁我哋係咪見緊鬼呢請問咁當然亦都有某啲電影佢有份客串，咁你話嗰啲電影入面嗰個係 CG 人，咁你都要死撐佢。其實你查一查呢個人係生定死好易嘅啫，你知唔知呢啲咁嘅名人咧，都叫做名人啦，話曬都叫做係嘅人物。其實係有啲網咧，專係 mon 住呢班人係生定死嘅，你知唔知啊？ 嗯。 上一次咧，有人吹咧就話黑武士入邊嗰個配音啊，黑鬼啊，就暴敗咁樣。哇！咁嗰日都突然間有啲人講嘅咁，咁但好快啲人話唔好亂噏啦，你睇下呢個網點樣寫啦。咁人哋即係有曬資料，呢個人仲係再生嘅。 嗯。 咁啱啱大家先睇完個星戰啦，咁亦都親自去配音配翻黑武士，咁係咪再生啦？定係聲音合成啦？咪即係大家呢啲資料嘅嘢，你 check 就有㗎啦，係啊。咁我當然啦，呢啲即係鬼佬嘅資料當然係英文嘅 ，OK？ 咁我唔知係咪大家睇一睇個英文 wiki 係一件即係好辛苦嘅事。如果你真係英文唔係咁好，其實今時今日電腦咁發達咧，你撳個掣即係 Google Translate 就得㗎啦。 哦，冇嘅，你喺Google 嗰、那個翻譯嗰度咧，你咪將英文個 wiki 個 link 咧擺落去，然之後撳翻譯咗中文咧，咁就得噶啦。 當然唔係 100% 啦，但係其實都好即係唔係 100% 好過你唔睇咯。 係，至少佢死咗未咁，嗰、那個 wiki 如果有寫嘅話，咁你都應該會睇到。 即係其實真係好離譜㗎，人哋個演員生勾勾，你係咁話人哋死咗，咁其實咧已經係有好多人。即係提醒我話唔係咩人未食，唔係都話死咗啊！即係我舉呢個例啦 ，OK？ 即其實連一齊錄音嘅其他啲主持都話，佢啱啱嗰套戲我咪見到，係我CG人嚟嘅啫咩？CG人， 係， 即係唔係你查下啦，查下資料啦，咁呢個我實例嚟啊，呢個實例嚟，咁唔好再講其他嗰啲，即係再荒謬啲啊，或者你 Eva 你死都要話佢係一個神秘學去解釋啊呢啲咁，你如果你繼續用你嗰啲神秘學去解釋 Eva， 你呢世你都唔使知睇得明。你要睇得明 Eva， 你第一件事就要從陰野壽明嘅呢個製作班底去了解係咩？喺佢哋講話入面咧，佢哋幾乎冇提及嗰啲真真正正關於聖經或者一啲猶太即係嗰啲傳說，佢根本嗰啲係包裝，一啲都唔重要嘅嘢。佢哋話咁佢親自有解釋過每一樣嘢嘅來源。咁大家係咪不如做下呢啲功課會實際啲？你覺得係咪真係想了解嗰樣嘢？定係你只不過想吹水扮專家攞 like， 定係跟住落嚟有個講座又收人幾千蚊叫人嚟聽咧？咁我呢樣嘢我都好反感㗎咯。呢樣嘢個感覺令我即刻聯想起咧，有一次我聽到有人啊係用呢、這個少林足球嘅電影咧去 sell 傳銷， 係 即係當然唔關我事啦。咁嗰班聽到入曬神嘅人又唔係我邊個啦。如果裏面係有啲我啲親戚有啲朋友，我當然會。私底下同佢講啦，即係唔好俾人洗腦。但係嗰啲人我又唔識嘅，的確，我冇理由踢單人哋揾食㗎嘛，係咪？我明知佢哋俾人呃緊㗎啦，咁但係呢個世界，真係有蠢人㗎嘛，係咪？咁如果你聽完人哋咁噏完呢堆嘢，跟住你又會放低一萬幾千嘅話，咁我都係抵你死㗎。咁但係我自己喺節目入面咧，我就覺得我有責任話翻俾我哋嘅聽眾聽。即係如果一啲我揾到係錯嘅資料，即係因為坊間咧，我講嚇，講坊間係全個地球啊 ，OK， 可能係美國佬㗎 ，OK， 唔一定係香港啊，嚇，可以鬼佬都係節目㗎，鬼佬都係影評㗎，大佬，我會評價一切嘅嚇對呢套電影嘅嘢 ，OK， 裏面都包括好多出名嘅影評人嚇西人嚟嘅，咁我都唔會俾面嘅嚇，我亦相信人哋嗰啲級數嘅影評人咧，就算。你翻譯成啊幾多個語言話俾佢聽啊，即係我啊有條咁嘅撲街啊香港啊話你，我覺得人哋嗰啲級數影評人就睬你都傻，即係佢可能覺得 fine 嘅，即係你有權去評翻我噶嘛，係咪？係咪？係嘛？咁人哋嗰啲影評，你又以為冇人評嘅咩？即係個影評下邊都分分鐘有留言㗎啦，呢啲其實好普通嘅啫，係嘛？咁anyway 啦，即係呢個其實我講返俾我哋啲聽眾知嘅啫，即係其實可能啲聽眾都奇怪，喂點咩事呢咁，係咪話可能我話點解我成日插呢個插嗰個，唔係呀，我唔係插個人呀，我係插電視呀。嗱咁跟住落嚟我哋都會講繼續講其他㗎啦 ,ok, 即係意思即係會插其他嘢 ,ok, 咁大家聽住 ,ok, 係啦。好嘛，咁包括呢個香港嘅即係話會出嗰個所謂香港譯版嘅超人呀。 係。 即係呢個歐長命， 歐長命 乜鬼話嗰個叫做 超人再現啊嘛， 之旅嚇，咁啊呢個不如我哋啊等阿韓永啊咁 join 埋一齊講啦，咁我有問過今日得唔得閒嘅，咁佢話都 OK 嘅，先前話咁我試下揾埋佢咁一齊講啦，咁你始終即係你講嘅吉田啊香呢啲嘢，我諗真係要好老嘅。唔止老資格，仲要個人都好老，你先係當年會睇過啦，係咪？咁呢啲我諗下等佢講下，就好過等我講啦。我講你又唔信，係咪？咁樣即係好似我亂噏嘅咁樣，即係你而家甚至乎話俾人聽啊，唔係嗰個絕招叫十字死光，話有人都拗你知唔知 啊？ 嚇乜唔係全香港都知佢叫十字死光 ？OK， 咁一陣間，即係一陣間。我找埋韓永 join 埋一齊講下，咁其實好多嘅，我哋跟住嚟冇咩作品講住㗎啦，都係講返呢個禮拜好多嘢啦，係咪？ 嗯， 好冇？ 好。 係啦，咁韓永就上咗嚟啦，咁韓永可能唔知我哋曾經講開乜嘢，我哋頭先呢就講緊我哋節目，咁成日可以鬧人，咁其實就因為我哋覺得好多人呢就喺度扭曲嗰啲科幻作品啊。 嗯， 系啊，即系你， okay. 即系你讲科幻，我哋而家好 welcome 啊！但系你扭曲嚟讲咧，讲成第啲嘢，甚至乎系叫人去听你讲座揾食，我哋好觉得好鄙视，好唔对路咯。OK， 咁头先就讲到咧，就话呢、這个唔系，咁呢个当然文化传讯出书呢啲就 冇問題，不過我真係而家呢個咧 係一件好事嚟嘅，雖然嗰、那個 不過 超人版 Iron Man 係啦，唔係咁我對嗰個作品我唔評價先啦。首先佢呢度咧又發生呢個比卡超定皮卡丘嘅問題啦。咁佢就話今次咧呢個嘅漫畫咧，哇正啦，就會用翻香港譯名咁樣。咁咩叫香港譯名呢？咁就係唔叫做呢個奧特曼啦，亦都唔會叫做超人力霸王，咁叫返超人，咁、那個咁嗰、那個漫畫就叫 Ultra Man 超人再現，咁、哦、呢個當然 good 啦。咁不過呢我發覺佢好奇怪呢，佢又話即係佢所謂嘅香港譯名係咪其實得個書名或者裏面個超人叫做超人呢？咁我見佢好似又叫返做早田進呀嗰啲咁㗎喎，咁咦咁你話香港名唔應該叫吉田呢？ 香港名就係吉田啦，佢直頭係冇咗後面個字嘅，唔係冇叫進吉田進嘅，就咁吉田嘅。 咁、哦、當年就冇，係啦。咁啊吉田咁樣，咁當然你話香港名，香港亦都做過幾次，咁係咪亞視版就叫做咩夏英達添，係啦。咁嗰時都唔係超人，叫超力人，係咪？咁呢、這個 係啊，仲記得嗰陣時係因為超力人絲米粉袋 即其實同超力電池盒係一樣啦，係咪？ 是啦是啦。 超力力力力力啊记唔记得 是记得。 即唔係啊好多人唔喺嗰时㗎嘛点会记得呢 哇而嗰陣时都正常啲嘛都攞返鞋音你例如而家啲搵鹹蛋超人啊同埋無面超人嚟賣江本套嘅淡淡嘅廣告就怪。 点都怪法呢 啊喂，同個超字有乜關係啦？無面超人同埋咩？同埋鹹蛋超人。 點解叫夏英達？因為佢個發音啊，即係呢個 鞋音啦，係啦，係啦。 唔係鞋音，即係呢個日文發音，佢個名叫夏夏一達啊嘛，夏一達咁其實啱嘅。佢早田，因為佢唔係寫漢字嘅，佢真係叫夏一達。咁夏一達係早田啦，即係如果你真係要用漢字寫翻出嚟，咁其實佢哋就話吉田。是不啱的咁但係其實嗰時啲所謂叫啲名佢就唔係譯㗎嘛佢係叫㗎嘛。咁佢都唔叫佢做陳小明已經算係咁㗎啦係咪咁佢同總之佢改咗個名字做吉田。咁我哋講超人吉田係講咗幾十年㗎啦嘛。即係 係啦。 咪正如叮當啊咁叮當係咪一個好正確嘅譯名即係例如孟波啊小雲啊係咪好正確唔係正確啊係我哋叫咗呢樣嘢幾十年㗎啦。咁你而家突然間叫第二樣嘢，咁有冇搞錯呢？咁你又話香港譯名，咁係乜嘢呢？咁樣好啦，咁當然超人咁，超人其實超人可以係 Superman 啦，好咩嘅，好闊嘅 ，OK。 但係當年 Superman 亦做萬能俠嘅， 那個 劇名叫個萬能俠啦，起碼 裏邊都係叫超人， 裏邊都係叫人， 冇錯。咁嗱，當然因為佢Ultra Man 其實咁你都係英文。代替 Superman 啦 ，Superman 咁其實都係超人咁解嘅，本身個意思嚇，咁又冇錯嘅都嚇，咁變咗就你話點譯？咁當然我 appreciate 佢叫做超人啦，咁但係除咗超人之外，其他嘢原來不變喎，咁繼續沿用翻即係點啊？即係沿用翻台灣版噶嘛，即係繼續叫翻早田進咁樣。咁如果係咁嗰意義咪即係等於之前嘅所謂高達呢就話出嗰個 file 呢即係嗰啲一份份咁每個月買嗰啲呢咁佢話話要出個香港版呀咁好好喎香港版好喎呢個香港版係點呢結果咪除咗阿寶馬沙龍高達之外其他嘢都係差唔多咁都唔係嘅咁雷射大炮坦克好似都係咁叫咁就佢除咗即係十個八個名係跟返我哋即係一啲平常嘅叫法之外其他又係用返台灣啲名嘅啫喂咁點樣叫做香港版啊咁使鬼咩如果得幾個名唔同算打啦我不如食醋 喎。咁都正常喎嗰陣時電影版所有機械人都叫佢渣古嘅。 嗱其實渣古呢個字呢亦都唔係嚟自 TVB 嗰時嘅版本。TVB 嗰時嘅版本呢其實佢就咁叫照顧軍機械人嘅啫。冇嗌過渣古呢個字嘅。 冇嗌過渣古返大魔啊嗰啲有。 去到老虎咁你咪只有個名囉。 是啊 那 小大魔那些。 那部渣古呢是直接叫紅瑞星的。即是紅瑞星不只是有馬沙一個人叫做紅瑞星馬沙的那部機都叫紅瑞星的。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但反而綠色渣古呢是從來沒有名的當時。那渣古這個名字怎樣其實是那時精密模型呢幫他改的。那所以其實這些所謂的名字呢 你話坊間，咁如果係當時嘅坊間，咁都係當時嘅名㗎啦。即係所以有人就話喂十字死光呢啲係坊間叫法，喂咁你都係坊間嘅啫。咁大家叫咗幾十年咪就係、是、坊間囉。咁除非你話 十字死光啊或者金剛圈都呢啲都係即係喺套劇裏面其實冇嗌過嗰啲消息嘅。 係當然冇。 嗱 咁好奇怪啦，佢話而家佢譯做十字電光。咁但係呢其實大家知道十字電光即係其實係呢個 Mira 名嘅絕招嚟嘅。 係。 係囉。 電光超人啦、 啊。係電光超人囉、啊。電光科學人啦嗰時個劇名叫做。咁佢裏面。 係啦劇名係。 咁其中有一個招呢叫 Silver Cross。咁但係佢唔係隻手搞嘅十字動作啦，當然佢射出嚟嗰啲嘢嘛。咁 Silver Cross 呢個招呢嗰時就係叫做十字電光。因為你都知啦，以前啲超人名同啲招式名就大同小異，求求其其改嘅啫 ，OK， 就唔係好細究嘅，咁佢都係單一個字半個字嘅啫。咁但係既然以前係有呢、這個，係真係有呢個超人有呢個招式，咁你而家叫做十字電光，你咪錯咗咯，變咗。咁其實嗰時阿鹹蛋超人大家都喂點會？你坊間點會冇人知道嗰嘢叫做十字死光？喂，如果呢樣嘢都要拗嘅，咁多餘啦。咁你如果咁，即係冇共識㗎啦。咁你不如直情叫佢得辦囉，有咩唔問題啫，其實我唔覺得有問題㗎喎、啊。奧特曼係一個譯音嚟嘅啫。你用國語讀出嚟呢其實係 ok 㗎。係呀、啊。係。冇問題㗎，你用廣東話讀出嚟先有問題㗎嘛。咁、啊、當然超人力霸王好奇怪嘅呢、這個就。咁、啊、我都唔會傾佢用呢個樣嘅。咁你話用鹹蛋超人啦，不如再熟悉啲好冇。 係呀、啊。 咁當然個作品裏面又冇人叫佢做鹹蛋超人嘅，即係作品入面啊，你冇人叫，哇鹹蛋超人啊，咁佢哋唔會咁叫㗎嘛，係囉，你個方案以示將佢同蒙面超人分開，因為超人已經好濫㗎啦，到底係 S 嗰個鬼佬超人呢，定係邊個超人，個個都係超人嚟嘅，咁所以咪加多個即係叫做記號就話鹹蛋超人啊，咁即係咁啫，係囉，又或者你叫名， 即係隻眼嘅問題啫，佢啊， 直接叫超人吉田咁嗰啲囉，係咪？超人吉田唔係個超人個名嚟㗎，超人呢好特別嘅，佢哋啲兄弟點樣稱呼阿吉田嘅呢，你睇返日文，佢哋直接稱呼佢做， 就咁叫佢好長名囉， 叫 Ultraman 嘅，咁點解阿 Seven 佢叫佢 Seven 係咪？佢見第啲人太郎叫太郎，咦點解佢見到阿吉田佢叫佢 Ultraman 嘅呢，咁你唔係講好奇怪嘅咩？咁我見到漢永咁叫漢永㗎嘛，點解喂人類個都係人類嚟㗎啦，你叫佢做人類呢，即係你地球人見到佢就咁叫做 Ultra Man 就唔出奇啊，我唔知佢嘅名啊嘛，係咪先？係咪？即係等於有個鬼佬見到你，佢可能好唔禮貌，喂中國佬咁，咁佢唔識你叫韓永或者 Sunny 啊嘛，係咪？咁會唔會我叫你喂中國佬咁樣，你唔好怪咩？即係大家都係中國佬，叫我中國佬，你唔係中國佬咩？即係你唔係 Ultra Man 咩？點解嗌做 Ultra Man 咧？咁其實好奇怪嘅。咁到依家咧，呢、這個 Ultra Man 喺日本佢都冇正式俾翻個名佢嘅。啊、即係連阿香都有，阿香呢以前日本佬都冇名㗎，佢哋叫做歸來超人嘅，或者叫做新超人 New Man， 係啊，冇名喎、啊，一路都冇，咁我都唔記得佢去到幾多年呢，佢先突然間阿袁谷作返個名俾佢，就話原來叫阿 Jack， 咁以後就叫做阿 Jack 啦。咁其實以前我哋冇名嗰陣呢，就直接稱呼佢做阿香嘅，即係其實以前我哋調返轉用個人間體嚟去稱呼個超人嘅。因為我哋冇辦法 都有啲坊間其他叫法嘅，例如叫佢超人三號嘅。 唉、哎，咁呢啲真係佢自己叫啦。 啊，真係唔明點解會三號啊？當然佢唔算唔算排第三都唔敢講啦。 點解你唔叫佢做三角褲呢？ 咁係 田嗰條褲就去到大髀嘅。 孖煙通嚟嘅。 係啦係啦，紅色嗰橛孖煙就單車褲啦，你當係啦，即係佢唔係鬆噶嘛，係咪？佢貼㗎嘛，咁唔似單車褲囉。咁但係阿香係三角褲㗎嘛。咁你不如話 係到阿 三角褲 到阿七星俠就冇著褲添。 唔係三星就著曬嗰個紅色。佢著夾乸衣。你咁理解呀。因為佢個面都係銀色㗎嘛，咁咪點解佢著嗰件夾乸衣呀。咁我唔知呀，佢哋話佢係紅族啦，所以佢係紅色啦。咁呢啲全部都係即係後尾再解釋啦。即係最早嗰陣七星俠係另一套作品嚟嘅，唔知大家知唔知。 即係佢哋最初設定嗰陣咧，係設定嘅另一個作品，唔係同含忍真人同一個世界觀。咁但係後屘就正式出街嗰陣，佢哋就改咗啦，就當咗佢係一個就同含忍真人同一個世界觀啦。咁所以你好奇怪，點解七七入係叫 Ultra Seven， 佢點解唔係叫 Ultra Man Seven 嘅？因為最 初係佢 Ultra Seven 嘅， 最初就個概念係所有 Ultra 系列嘅嘢，即係包括 Ultra Q。全部都 Ultra 乜 Ultra 乜嘅，咁 Ultra Man 係一個作品 ，Ultra Seven 係另一個作品嚟嘅。最初就佢連真係咁，唔信你自己查一下 ，OK？ 嗱，即係閪股嘢咧，真係唔係過啱聽 ，OK？ 你覺得悶咧，正常嘅 ，OK？ 咁我哋呢啲係俾啲，即係一係就好老餅啦，一係就俾啲真係有啲好想學嘢嘅後生仔或者後生女咁 OK？ 咁我哋呢啲節目真係唔係人啱聽嘅，我哋知嘅明白嘅，我哋揀得呢個窄路嚟行咧，我哋預咗係少人聽嘅。OK， 但系我哋听得嗰啲人咧系精英嚟嘅，讲得上精英，当然就系金字塔个顶噶啦，金字塔个底嗰啲就系系嘛师奶细路就唔系我哋啲听众嚟嘅。OK， 咁、如果大家觉得闷嘅可以走啊，真系冇所谓，佢唔系一定要听落去嘅。OK， 好，咁呢个嘅吉田当时啊有几多个名咧？一夏英达就系呢个嘅夏一达呢个字译出嚟啦。OK， 译音啦，你当吓。咁就純粹音譯啦，咁吉田就係一個錯譯啦，佢哋所謂叫做嚇，咁就早田就譯咗做吉田，咁但我覺得佢安個名多啲啦，係啦，好，咁超叫超人啦、超力人啦，諸如此類啦，咁其實佢嗰時嗰個亞視係咪個戲名都唔係叫超人嘅？ 唔係叫，睇下你邊期咧，最初嗰陣時叫咩神超力神勇俠好似， 係咪好似係嘛？是好奇怪的名字是吧？ 是啦。 超力神勇俠，咁阿香就叫咩 唔係佢90年代再唔係 sorry， 正式唔係超力神勇俠指吉田嘅，佢係叫神勇俠再神威。 就係阿香啊。 後播嗰陣時79年阿香啊。 嗱但無線都係叫超人力險記嘅。 哦，系，咁但系佢咧喺94年重播嗰阵时咧，佢叫《超人再见地球》嘅，系。 咁但系啲名佢又叫翻做咩嘅咧？我想问下，啲人名或者超人名佢叫做咩嘅？ 最尾再重播嗰次，我就记得叫香手树嘅。 即系佢跟翻日文名照叫。 系，但系中间所谓神勇侠再见神威嘅，真系唔记得叫咩啦。 哦，佢都唔知叫， 系咪叫 唔知咩寿树啊？即系帮佢改咗个中文名嘅，好 似 系因为咧无线嗰个超人历险记咧，佢就叫香英基嘅， 系香英基， 即系争啲改个肯德基咁之类嘅吓， 回应机啲声， 回应机咁样，嗰时未有嘅，未有 系，因为嗰阵时佢哋无论日剧或者咩都系整翻啲中国名落去嘅，冇办法，你例如无敌金刚咁嘅都。佢都 Steve Austin 嗰種就咁叫惡史迪噶，或者神奇俠叫戴安娜，完全漠視咗佢姓王子噶嘛，戴安娜 Queen 啫嘛。 咁去到街市時代就買入七星俠啦，七星俠其實本來就應該係第二作，但係一路都冇買啦，即係嗰時 係啦係啦， 興係吉田個樣啊嘛，就冇買咗七星俠。咁到時嗰時咧到街市先買翻，就後來係70年代。咁嗰時街市 係 唔係叫做含忍超人嘅，唔係叫超人嘅，叫七星俠，因為佢 Seven 啊嘛。咁去到亞視播咗佢叫返做超人七號嘅。咁好啦，咁個名呢咁佢就譯做賀丹嘅，即係人間睇。咁而亞視就叫佢做朱星丹嘅，或者飛星燈咁嘅。係咁樣嘅。咁呢個就呢、這個就可能唔知大家知唔知啦。咁但係七星俠呢個名字應該幾響㗎。 嗯。 因為你見到佢會嗌做七星俠就多過叫做超人七號嘅應該。咁但我唔知啦，咁我相信佢呢個書呢多數亦返係做超人七號就比較即係我覺得就多數會咁啦。係啦。 係啦，就算你鄉間以前啲即係老番嘅漫畫書開派叢書之類嗰啲呢其實都係叫超人七號嘅。 係啦。咁其實我唔知道佢其實有冇實質嘅。 佢哋全部都會一個號，佢哋唔會叫太郎嗰啲永遠一個號數俾咁啊，例如太郎會叫超人六號啊，咁唔知點解太郎會更高貴啲嘅。 唔係，你聽佢唱歌嗰陣咧，佢的確係有咁唱嘅。係啊，佢有咩好單咩？唔知 number six 咁樣嘅，係啊，會㗎，唔知點解會咁嘅，係真嘅。 咁但係咧， 但 係 佢又唔 係 第六個作品嚟嘅喎，應該 唔係每一個超人咧都會咁樣編嘅咯。咁如果佢哋將每一個超人都咁編咧， okay. 純粹係受咗蒙面超人當時嘅影響嘅，應該 啊，正如啊咩啊佐菲，但係佐菲就兩個都有叫法咯，但係佢唔係叫佐菲嗰陣時叫戰士咯，相間嘅啫。 點解會叫戰士？ 或者超人一號？ 邊個改？ 唔知點解。你嗰陣時啲海豹叢書之類嗰啲漫畫呢通常都傾向叫一號或者詹士嘅。 但係佐菲 嘅。咁、啊、但係佐菲同詹士可能 你亂 即係個譯音就真係唔係好似㗎啦。 呢啲名字我估係咪。個頭尖呀咪詹士啦係咪。 咁可能始終西方文化佢整返個鬼佬啲嘅名啩。 即係我覺得佢應該叫超人飛釘係咪成身飛釘嘅。 是即是作品里面佢就是说形容佢是一个老啲嘅超人㗎嘛。但我唔知点睇到老啲㗎喎。一直又讲点样老啲呢 因为佢唔係老好多囉老多就生疏有角㗎嘛。係 囉。ok。 佢老佢嚟少少啦。唔係其实都唔少㗎。如果佢同阿应该同阿超人之父你都係係咪都係 差唔多同年纪㗎同超人之父后生佢算萬年计。 算萬年計佢哋零年幾真係。 係 啊。即係其實佢哋嗰班即係過萬歲都已經叫僆仔㗎啦。 係啦。 嗱咁好啦咁你啲出版社啦講到自己好考究啦咁你問咗啲咩人呢咁其實佢都係搵返一班即係可能著名漫畫家佢咩咁就即係當然佢哋我唔排除佢哋自己好鍾意超人。咁其實呢我亦都覺得冇可能佢哋唔知道呢啲咩十字死案嘢呢啲好基本咁你做咩擺一班漫畫家上台係咪而家即係你覺得個名字改錯就係賴佢哋嘅呢我唔知呀即係做乜嘢啫咁其實個書如果主要你都係淨係個書名叫返做超人冇乜意義囉呢啲所謂香港譯名係淨得個書名嘅咁係唔係呀我個作品繼續叫做寵物小精靈但裏面就叫做皮卡丘就 OK 呀 梗係得啦 又或者我嗰隻嘢好我跟你喜歡叫返做比卡超但我其他嘢全部跟返台灣叫返做精靈寶可夢啊其他嗰啲我跟返台灣。你係成套嘢跟返香港啊我希望你。 嗯 哼。係咪 係。我佢依家精靈寶可夢都係咁㗎佢有一部分都係用返香港影名㗎。 咁會唔會覺得無謂囉 真係你其實。 阿姆羅係咪尼爾咁你咪叫做夏亞囉阿茲納布囉係咪冇所謂㗎係咪你唔好一陣又阿寶但阿寶又尼爾喎最奇怪就跟住呢馬沙又阿茲納布你黐線㗎咩馬沙就係一個姓馬名沙即係等於馬輝係姓馬名輝咁唔會有呢個一條馬輝定馬一條輝呢啲咁嘅咁好笑嘅嘢嘅大佬咁即係你馬沙就係馬沙就唔會馬沙呢個阿茲納布嘅。ok? 咁如果你夾硬要咁樣其實就好怪因為其實你嗰時嗰啲名係漢化名嘅其實大家識唔識嘅啫。大家知唔知道點解會出現漢化名嘅唔係話咩哎呀啲細路仔會咁容易只要啲細路仔你嗰時都一樣有日文名㗎啦你估嗰時冇其他嘅日本作品嗰啲直情叫日文名㗎咁文次郎咪 有。係你 B34 郎啊嗰啲。 日本名咩 吓全部都係用真係日本名嚟㗎。 點解嗰啲我唔知點解嗰啲佢冇漢化但係點會有問題冇問題啲觀眾咪照叫你叫乜咪照叫乜㗎嘛其實漢化名即係其實呢因為嗰時可能始終仲係離開嗰啲即係三年零八個月都仲上近啦係咪咁唔知係咪話有啲人仲會有啲即係不安或者唔鍾意嘅情緒啦我懷疑呀 ok 咁同埋亦都一眾嘅做翻譯嘅人亦都當時嘅人好有即係佢哋嘅即係 style 啦佢哋喜歡將嗰啲鬼佬名啊佢都會譯返成個漢化名啊咁樣咁其實呢個係一種翻譯嘅藝術嚟嘅 ok 即係你會將哇超人亦做卡 can 你亦做簡加立哇呢啲名亦都好啊係咪 係 囉 ,Boostwing 咁叫做溫 或者 Boostwing 溫度西都唔錯嘅。 嗱呢個大家都唔知啦係咪你而家成日聽就係 Boostwing 咁亦做咩咪布斯咩 ,Wing 亦做咩㗎 韋 布斯。甚至佢有枕韋 Wings 啊嘛，咁唔知韋即係又韋斯咁，即係成日識好長嘅，即係佢當英文名照譯。咁但係嗰時咧就唔係，佢就叫温布西。咁温布西係咪好聽？我唔知啊，不過起碼係呢種叫。 嗰陣時如果你話嗰編法個譯名就最奇怪係迪克少爺咯。Richard Grayson 唔知點會譯做迪克嘅啫，雖然 Richard 嘅簡稱係迪。 係咩？唔係叫阿迪嘅咩？真係 唔係佢叫 Richard Grayson 嘅。 咁但係佢平時唔係嗌阿迪嘅咩？ 有時嗌翻 Rich Ricky， 有時嗌迪咯。 咁樣嘅，我唔好理佢啦。佢攞咗其中一個講法啫。咁佢都唔係錯啊，係咪？係咯。咁但係呢一切其實咪就係、是即係會係咁咯，就係、是、以前有興呢種漢化名呢樣嘢嘅。OK， 咁至於一堆機械人駕駛員咁啊，更加啦，係咪？你道劍龍呢啲就真係冇乜拉加㗎啦，同兜甲二係咪？ 完全連諧音都唔係。 但係鐵甲萬能俠都唔拉加㗎喎。 咁係。 係咪？三一都唔拉加㗎。係。 三一就攞形義啫，三件變埋一件。 唔係咁唔係譯名咩？佢都係安個名俾佢啫嘛。 係係。 咁啊，三條友叫偉雄、俊英、電武，完全都唔關事嘅，唔留。 完全冇任何咁樣啦嚇。 花武藏都冇關，咁佢真係安啲名俾佢嘅喎。但係當時係咁噶嘛。咁你而家因為呢啲名字輾轉之下，好似失傳，但係其實咧嗰時出到 VCD 版嘅呢啲劇場版嘅鐵甲萬能俠啊 ，Crossover 呢、這個。三萬咧，佢哋都係仲係叫翻呢啲名嘅喎。嗱，呢啲時值都係講緊係九十年代係嘛？ 係。 嗰啲 VCD 係咪九十年代？係咯，唔係好舊嘅啫喎，老陣都仲 keep 緊㗎。咁你一啲人到底有咩藉口去出呢啲書嗰陣，你話揾唔翻呢啲咁樣嘅名啫？有冇搞錯啫？ 我老實講，要揾一定揾得翻嘅。 你嗰時啊，鹹蛋出嚟啊，呢個吉田鹹出嚟，嗰啲 VCD 我都仲有盒喺度啦。你要唔要我借俾你啊？去 study 啊，大佬。咁你呢啲你都其實有冇做過功課㗎，大佬出面嗰啲翻譯佬。咁你淨係就爭取到就係話個書名叫翻做超人咁啊，大好大把啦咁樣。算啦，如果你淨係嗱，如果你高達淨係 keep 翻阿寶馬沙高達，其他嗰啲叫翻咩布拉度嘅話，我不如你直情叫翻做鋼彈啦，我 OK 嘅。即係你用翻成套我反而 OK， 咁我都睇開台灣啲。逆版㗎啦，我使咩你專登叫香港名啫？如果你叫香港名，我唔該你全部叫翻香港名囉，即係坦克武俠嗰啲囉，雷雷大炮坦克囉，啊個丹尼強仔囉 ,ok? 你唔係嘅，你唔好同我講香港名囉，係咪即係得幾個係香港名咁算吧啦。咁你話坊間叫法係坊間叫法啦，因為當年有好多嗰啲高達啲機人都冇改名㗎，正如嗰隻我哋叫做洞穴魔蟹或者長臂魔蟹嚇，絕對咩嘢咩龜霸呢啲都唔知幾時開始嘅，啲人亂咁改嘅。咁你話香港名咁呢啲係咪香港名啊？我唔覺得呢個香港名。OK， 你要講香港名，你要講翻啲係你當時進入香港嘅時候嘅名，咁就香港名啦。嚇，即係阿叮當咪香港名咯，係咪啊？哆啦 A 夢咪 唔係香港開始叫咯，嗰、那個就 係啊。哆啦 A 夢咪唔香港名咯，咪咁簡單啫嘛，係嘛？咁你自己俾人洗腦係嘛？跟曬人哋叫法，咁你又話嗰啲香港名都幾好笑啊，係嘛？唔係，即係你而家係唔好強調香港名啊，冇人話叫啊 ，OK？ 嚇，你我講得就唔該你係真真正正嘅香港名啊，我係咁嘅意思啫 ，OK？ 即係就係、是，唔係就唔係，就係、是、咁簡單嘅啫，係咯。嗱，我哋有鬧人啦，嗱，文化傳訊我哋咁插啊 ，OK？ 你係閣下邊位咧？我史提芬史不保都照插㗎。係啊。咁如果文化傳訊有咩想回應歡迎 ,ok? 咁我係覺得如果只係得超人兩個字係用香港我覺得冇咩意思 ,ok? 嗱有人提供過到底呢個鹹蛋超人個絕招點解會叫十字死光，原來可以考究自呢個破壞之王入面啊魔鬼跟肉人即係吳孟達。佢係周星馳講嘅一堆說話。咁你咪嗰堆說話裏面呢佢就即係當然佢介紹咗好多個即係招式嘅來源啦，包括電光獨龍傳啊之如此類啊， 咩老特風火輪 嚟自咩散美爾南定啲咩嗰啲咁嘅廢話啦，咁就終於有一招就講到話叫做十字電光咁係啦，就出自呢個鹹蛋超人嗱，佢裏面真係叫十字電光，咁如果你根據呢個破壞之王咪係囉， 咁哎呀原來我考究係根據破壞之王喎。咁我都覺得幾好笑啦。 吓佢入面都叫核彈超人嘅。 係囉。嗱使唔使我讀返佢對白俾大家聽。係囉。十字變光咁佢咁嘅語氣㗎嘛係囉。於鹹蛋超人曾於咩曾經殺死無數侵略地球嘅怪獸同暴君恐龍。啊係咪係咪呢句呀咩風魔少男少女我唔記得啦即係嗰啲咁嘅。我話你聽原來係假嘅咁嘛跟住真係成個趴咗喺度啊係咪呀原來呢個出處喺呢度咁我覺得都大家幾好笑。喂即係我覺得即係呢度講咁多嘢做咩其實叫大家即係你係有心好多其實仲可以稽古嘅。你係咪想先你係咪真係想重建香港嘅一啲歷史同文化先有一個網叫老餅網 ,ok, 係咪 .net 啊真係佢直譯啊 ,ok 啊嘛老餅啊 ,LD 啊 ,k 點算啊 ,cake 啊係咪跟住 .net 係咪 .net 啊係咪我有冇記錯啊 應該冇。 係咪總之老餅網呢自己揾啦裏面就有勁多呢啲嘅資料。 呢個 ok.net 係啦咁就勁多資料 ,ok, 咁大家唔該自己去睇咁當然裏面佢唔係一個 wiki, 佢係好多啲好資深嘅即係比我哋更加資深嘅一啲嘅老餅啦我哋叫得嗰啲嘅就當時有睇嘅觀眾呢就講返俾你聽嗰時一眾嘅即係一啲嘢 ,ok, 咁包括 由60年代開始一路講起 即包括呢佢哋好笑另一個呢就話宇宙恐龍喎呢個譯名宇宙恐龍是譯名嚟嘅咩即係斯丹即係最尾打死 我直頭寫打死德田嗰陣直頭寫 宇宙恐龍就本身個漢字即係如果當日文漢字都係寫住宇宙恐龍㗎啦宇宙恐龍譯成宇宙恐龍你譯咗啲咩呢即係機動戰士你譯咗做機動戰士你又譯嘅咩你譯嘅咩咁呢個字係本來就係嗰四個字㗎嘛你只係你用漢字你用繁體字寫返出嚟啫咁斯丹嗰字你冇譯到喎咁當然一般而家會做積分怪獸㗎嘛所謂咁但係呢有人話呢即係如果根據一個查呢佢話嗰時呀佢記得嗰啲叫牛頓喎係咪發現呢個地心吸力嗰位牛頓呢蘋果跌落佢個頭佢話因為佢有個牛角嘅咁嗰時好幾多叫牛頓我真係唔記得啦 ,ok, 我都唔記得 ,ok, 咁大家夠老餅嘅聽眾你可以去細究下你記得嗰隻斯丹當時叫咩你有冇叫過名嘅呢咁樣 ,ok, 咁同埋巴魯坦星人係咪當時咁樣叫嘅呢咁定係呢套呢、這個你又直接叫做宇宙忍者就罷手呢因為其實嗰係佢個朵嚟㗎唔係個名嚟㗎大佬叫忍者咁你唔會個古仔入面你叫做宇宙忍者㗎嘛咁佢叫巴魯坦星人㗎嘛咁你呢啲係翻譯定係咩你咩嚟㗎呢啲即係我哋覺得好古怪㗎囉係囉咁 anyway 啦係囉咁呢個我哋都係稽古下㗎啫咁韓永有冇嘢講喺度 都冇咩因為嗰個當年嘅文化係鍾意咁嘅即係轉呢啲比較近乎中文名嘅嘢啦咁你除咗一啲比較係歷史劇之外啦例如G3四郎啦又同佢綁定同佢高斗嗰啲。 嗰啲歷史劇嚟㗎咩 真係有呢個人㗎喎國會代表嚟㗎。 咁邊個呢座頭市嗰啲有冇 㗎座頭市都冇啦乜係冇都係用返啲日文名㗎文字來小船風文字來全部都用返日本名㗎。 是你唔發覺佢哋古裝特別鍾意用返日文名嘅 係。古裝或者啲比較歷史劇都係啦。 你睇一套古裝嘅日本古裝嗰個人叫陳小明啦、李小三咁你唔覺得好奇 怪。有水戶王門都係叫返水戶老公公㗎啦。 水戶王門就即係佢就 唔記得嗰套劇叫乜嘢啦。 都 係咩元飛座座啊嗰啲佢啲部下嗰啲都係用返咗個名 㗎。佢就未主幫佢講個中文名咁搞笑囉係囉。 唔係囉。你唔會叫佢包青天係咪 係啦。係張龍照虎係咪隔離嗰兩個。係咪咁樣係咪都得㗎點解唔得係囉。 係佢係邊個如果古裝片或者 歷史劇咧都係會用翻呢啲嘅。 即係大家都想研究咧，你可以 study 嘅。點解當時都係會中意用漢化名？咁啊唔好見到話漢化名就話垃圾嚇。咁你唔識嘢咧，就讀下書。 咁當時嘅教育水準並唔係相當高，咁用一啲異技啲嘢其實。 我唔覺得關呢樣事。 嗯。 我覺得係純粹係一個親切感嘅問題嚟嘅。 系， 我都唔。 其實唔止日劇都話，頭先都講過，你美國劇都係噶，你簡基鬧阿温布斯啊，或者莫史迪嗰啲都係完全漢化啦。 温布西， 係啊， 即係我覺得係親切咯。嗱，都係異技有關係，但係有種親切感嘅，的確係事實嚟嘅。 嗯。 而呢樣嘢你係去到其實好近代，繼續係咁嘅。其實而家嘅。即係而家無線論已經冇咗呢樣嘢啦，但係你之前 X-File 啊，或者即係就 M 嗰陣都仲有 都有啊！你而家睇翻例如 Castle 咁啊，佢都係叫搞零七啊，即係都係用翻個正常即係中文名啊。 嗱， 即 係 但限於主角呢個條塊喎。 嚇、 啊？限於主角啊！ 哦，啊、即係其他配角就反而係英文譯名嚟噶嘛？我知啊。 係啊，英文譯名，但係主角。 係啊，好怪 的。阿 Beck 啊，咁啦，即係佢係逼唔知乜嘢逼奇咁，唔記得佢。 哇！你仲叫咩逼？但係算好啦，你嗰個咩 F 檔案嗰個女主角唔知叫乜鬼嘢，咩鄧愛輝啊，大佬你頂唔頂？ 喂，但 Beck 係個姓嚟喎，唔係個名嚟喎，叫 Catherine 喎。 唔係都，但係你起碼佢用翻一個似西人嘅名啊嘛。你而家其實咧好奇怪咧，而家啲漢化即係好似嗰個英國那個女人叫咩話？即係佢改埋啲名咧，係我以為啲香港明星啊，大佬。 哦，你講係個首相啊，文翠山。 文翠山啊， 文翠山。 唔係，但係呢啲係正式譯名嚟喎，英國官員有正式譯名喎。 知道。 係彭定康啊，呢啲係 所以佢呢種漢化咧，我唔 buy 嘅，因為以前咧呢啲咁嘅西片漢化模式咧。佢一定改個名字，雖然佢係漢化咗啫，佢唔係改一個完全中國人、好中國人嗰種中文名嘛。咁你簡加納， 你 係鬼佬嚟㗎啦。 加納你都冇厘頭啦。如果你改中文就嚇，係 嘛？當然你中文你有權改個名字做姓簡叫加納嘅 ，OK？ 係咯，姓林叫保堅啊嘛，我哋都識。 但你官員永遠都係完全。100%漢化，甚至同佢自己個名字其實啲音都完全唔夠，完全唔係好拉更咁。你魏奕迅咁，或者彭定康 Tesson 咁，我都唔知點樣嘢就定彭定康嘅。 佢嗰啲 冇一句音字， 佢嗰啲係叫改名㗎啦，唔係叫做譯㗎啦。即係你姓志文咁樣係改㗎，唔係譯㗎。係 係。 即係佢話我想改個中文名，咁你咪揾啲即係有意思嘅字咁咯。佢唔係譯名嚟嘅嗰個，佢直情係中文名。咁呢個就同你講翻譯呢就做一樣嘢嚟嘅。咁就以往嘅名呢就通常都係比較係西人呢佢個名係西返啲嘅。即係劉德華咁嗰啲呢係咪係囉。 係。 咪劉德華應該係西人嚟呀係咪即係嗰啲呀 劉德華。 係即係嗰個名㗎嘛唔係咩劉德華咁嘅名字應該係一個西片個主角個名啦係咪係囉。唔係，大隊威劉德華係假名嚟㗎 ，OK？ 係 當然 啦，唔知啊 ，OK？ 咁我哋梗係都希望佢大過擔過嘅，係啊，係啦，我唔想見到佢跟住係坐輪椅嘅以後。 依家就話佢好似就冇乜大礙咁，但係即係要傷口愈合啊嗰啲咁都要一段時間咯。 即係如果 即係 盤骨裂就未至於要坐輪椅啊！如果影響唔到神經症嘅話， 即係呢個偷天。特工同呢個長城係最後一套識行嘅戲，我覺得好可惜咯。 話長城有冇佢其實作用唔大嘅啫喎。 唔係，我嗰個識行。 連佢在內，佢已經係最多講嘢一個人，除咗景甜之外，其他嗰十幾個大陸一級明星加埋都唔夠，俾人計過唔夠八分鐘對白。 我講識行嘅個 point。 係。OK。 我唔想以後就可以接嗰啲咩無情啊嗰啲角色做啊。 做下 Iron Side 都得嘅，無敵鐵探長都得嘅。 又或者即係退出影藝圈去即係參選咁嗰啲咧，咁我覺得佢嘅人氣啊絕對高過曬而家嗰幾個嘅 ，OK？ 係啦。 啊 ，OK， 啊，佢當年都做過坐輪椅嘅角色啦，喺香港劍擊個張咩成啊， 唔係即係佢好符合呢個愛國愛港呢兩樣嘢噶嘛，都係咪？咁所以佢資格就係參選㗎，我有咩問題啫？係咪先？咁你嗱，你就咁話咧，佢劉德華本身係唔止啊，係即係佢做戲做過嗰、那個即係殘奧劍擊嗰位即係消防員。佢本身都係傷殘會嘅會長嚟嘅，劉德華本身都 係 真係嘅 ，OK？ 傷健唔係傷殘。 咁你鍾意點叫嘅啫？ 係 嗰個係叫殘奧喎、哦，唔係健奧喎、 哦。OK， 係佢 official 個名嚟嘅、哦。OK， 你自己查一下，佢用個殘字嘅，的確係啊。咁你坊間啲人鍾意避位咋嘛，你鍾意講吉屋，我可以講空屋嘅啫，係咪？ 嗯 哼，都係講嗰樣嘢呀，佢事實上係咁叫㗎 ,ok? 你查下 ,ok? 咁呢個就唔希望佢作為會長就真係要成為傷殘人士啦，即係我真心㗎，就真係覺得佢早日康復，係呀，真係嘅 ,ok? 係呀 ,ok? 咁想睇下劉德華可以出返嚟同大家即係健康康咁見面 ，OK， 繼續做多啲戲 ，OK， 好咁就啊咁除咗呢個吉田嘅問題啦，咁有冇其他係咯？嗱簽名會嗰個大家有興趣就去啊，呢、這個2月11號同12號啊，星期六同星期日啊，咁啊有個去到會展嘅科一係咯，裏邊嘅 C3 攤位裏邊就會有係咪佢嗰個原作者係嘛？我都唔記得做得叫咩名添 ，sorry 啊，就會嚟簽名啊，聽講係咪？係， 嗯哼。 大家看有冇興趣呢，咁我自己對呢個作品呢其實我自己一般嘅 ,ok? 即係如果鹹蛋超人就變成 Iron Man， 咁其實有個意義喺邊嘅。咁不過呢就反而嗰本書呢佢好似話個特別版係會送一個即係嗰個 figure 嗰個呢，我就反而嗰個值得即係大家買囉。係呀，真係好正嘅 ,ok? 嗱即係佢嗰啲玩具呢嗰個設計我覺得非常唔錯嘅 ,ok?即係將佢嗰個甲變成咗玩具，真係相當唔錯啊！ 係啊， 佢本身呢個著甲咁樣嚟做鹹蛋超人呢件事，其實我真係唔係好接受嘅。OK， 咁同埋呢啲嘢叫做有超人嘅遺傳子。其實吉田鹹蛋超人走咗之後咧，即係同佢分翻開就啊，最尾一集啊，如果大家真係有睇嘅話，係講到明咧，吉田係唯一一個從來冇鹹蛋超人嘅記憶嘅一個地球人嚟嘅，一個地球人都見過鹹蛋超人，佢冇啊，或者佢已經冇咗嗰個記憶啊。 係， 其實佢係冇見過喎，嚴格嚟講，因為佢撞完瓜咗老襯噶嘛。 嗯， 其實一路醒嗰個可能係阿鹹蛋超人本身嚟嘅，或者佢嗰段記憶冇咗啦。OK， 咁總之佢係成為咗地球上唯一一個唔知鹹蛋超人係咩嚟嘅一個人嚟嘅。咁佢點解會有呢個鹹蛋超人嘅遺傳子嘅咧？同埋佢點解會知道鹹蛋超人嘅？佢是最懵盛盛的那個黑鹹蛋超人是 什麼的？嚴格來說套嘢印象中是沒有解釋過的，他就是那個漫畫裡面 那個漫畫就當好像現在那些電視劇一樣，那吉田依然可以拿一支 Beta Capsule 出來變的，即他當是他當然這裡我不知道他做過 Beta Capsule， 但是即 他是完全有那個記憶的。 OK anyway， 那你看看怎樣 OK， 那啊我就當佢睇一個變身， 但係個漫畫就永遠都係等身大嘅咁啊，好似 其實個漫畫係 同鹹蛋超人咁啊， 係似宇宙刑事嗰啲感覺嘅，即係卡邦咁。 類似啦，係啊， 咁嘅嘢多啲嘅。 唔奇怪，同埋嗰啲敵人全部著翻曬西裝嘅， okay， 咁但係怪獸定係咩咧？ 會變咯， 外星人咯，怪獸有嘅又，但係。最好笑嘅就大部分嗰啲怪獸都係維持翻頂一樣樣，但係係等身大嘅，咁即係可能十零尺高咁上下嘅。 唔係，其實嗰啲好多嗰啲星人咧，佢哋都係可以等身大嘅。 哦，係啊，係啊。 咁佢變大嘅啫，你當係一種巨大化嚟嘅。咁而鹹蛋超人本身都可以嘅 ，OK。咁不過就點解佢哋永遠都只不過係等身大啫？而家問緊係。 唔止係直頭啲怪獸啊，例如咩古代怪獸啊咁嗰啲，都變咗得十零隻嘅啫。 即係總之佢呢套嘢係玩返一啲等身超人嘅嘢啦。咁呢個本身 係 睇鹹人超人玩等身啦，玩雀甲啦，咁完全都唔係嗰樣嘢嘅，咁點解好睇呢？我就唔係囉 ,ok? 係囉。 係完全唔係嗰樣嘢嚟啦，你 係啦。 多啲份鹹蛋超人，唔係多啲份無面超人添啦，佢都唔係變身嘅，基本上都係裝備嚟嘅所有嘢。 着上嘅件甲。 咁樣 係啊。 着上嘅 ,ok? 咁 anyway 啦 ,ok? 咁呢個有你可以鍾意睇嘅，唔緊要嘅 ,ok? 不過我成日質疑就係啲所謂香港名係，即係其實係咪真係做下考證呢？大家有冇去做嘅？冇啊。好啦，咁除咗呢個之外有咩講？嗰啲咩 Donald Trump 上任呢，使唔使講？有冇特別？ 係囉。 俾人講下佢嗰段對話呢。 係啊， 俾個講演說。 話似蝙蝠俠冰講嘅嘢嘛。 咩還返啲權力俾 將日還返俾權力俾人民啊，由大家自己作主一個一個佢嘅國家阿冰嚟呢個城市啦 ,ok。 咁又如何呢？有咩問題呢？ 啲人其實諷刺佢個，即係其實都係揾啲平衡點去諷刺佢啫。啊，咁佢係歷來我諗算係最唔受歡迎嘅美國總統啦。 係咩？之前阿奧巴馬都唔好受歡迎嘅啫喎。 冇咁低，起碼奧巴馬就算連任都冇人話刻意唔去佢個酒會啊。 咁佢梗係要去啦，慶祝佢走嘛。 唔係奧巴馬連任嘅時候都冇人會迴避去佢個祝賀酒會，但係今次就民主黨一半唔去啦，甚至佢共和黨都好多人去。 哦，即係唔去呀 ,Donald Trump 個酒會係咪？ 直頭亦有亦各大城市都發起遊行示威啦，尤其是紐約添啦。 好啦，咪睇下啦，係啦，我覺得跟住有好戲睇嘅。 係。仲要中國嘢放咗支東風21，東風41去同佢致慶啦。 好好嘅。 咩意思？先射導彈嚟祝福佢呀，唔止用煙花。 射去華盛頓呀？ 唔係，射返去咁咪沙漠啫，咁啊，但佢中國公布嘅數字呢，就話佢今次係比上次試射嘅攻擊範圍大咗20倍，足以鏟平半個美國。 哦，隨便佢講咩？ OK， 咁當然近期中國都有唔少新科技出現啦，包括佢哋 Lance 話自己已經完成咗第一個核融合太陽爐啦。 咦，呢個小兒科嘅嘢，佢唔係已經有宇宙艦隊上曬火星㗎啦咩？ 唔係，佢話喺土星環，喺木星環上嚟， 喺木星 東風21D， 咩1028機戰鬥機隊㗎嘛，喺土星環咁。 我出得太空嘅嗰啲戰鬥機，哦， 犀利啊！ 超時空要塞係 OK。 其實係源自人民日報嘅一個報導㗎嘛，咁係。都好耐嘅06年嘅嗰個報道。 呢啲冇腦嘅人話信嘅嘢呢真係唔使再講㗎啦。 話美國打敗咗之後會打熄個太陽嘛，火星基地佢哋就會用呢隻新研製成嘅巡航戰機1028去打返咗個太陽喎。好啊。但唔喺地球發射喎，喺土星環。 你鍾意呀，講多啲。 啊，咁啊， 最低階嘅科幻作品啊，都未到到啊。 西方嘅科學家就話咧，佢的確係有一，如果做到，的確係一個新嘅成就，因為過往嘅呢啲聚變熔爐啦，大部分都係維持到約某一分鐘嘅，而佢今次係維持咗102秒。好 ，OK， 即係如果 係同埋舊年就係量子衛星啦，墨子號啦，不過。又俾人話差唔多要跌返落嚟啊。呢個真定假唔知啦。呢個的確係世界第一個用量子嘅通訊衛星啦，咁有冇實際作用就唔知，起碼有嘗試過呢樣嘢啦。 你有冇睇清楚佢嗰個 description 㗎？唔係真係量子通訊嚟㗎。 係，冇人話俾你聽係真係電子通訊啦，佢話佢係量子通訊衛星㗎嘛。是一个试验品嚟噶嘛？ 唔系啊，直情 即系佢话冇人尝试过写一个咁嘅嘢啊！ 直情唔系量子通讯啊！ 哦，唔系咩？ 佢系一个 encrypt 嘅通讯卫星，但系佢哋话个技术系源自量子通讯技术啊嘛。 No， 咁的 No 都唔系嘅。OK， 你自己睇啊，我唔想嘥时间喺度讲。 哦，啊 OK， 其实我哋已经有写过噶啦，喺个群组嗰度。OK。唔係量子通訊嚟㗎 ,ok? 量子通訊呢、啊、不如我講其實咩係量子通訊。量子通訊係你可以搵到兩粒互相有呢個量子糾纏嘅 一樣嘅嘢。 咁你即係你就將佢呢拎開，原本一齊嘅拎開，就算拎到幾遠都好 ,ok? 你拎到低咗星球都好，佢繼續係會保持大家個糾纏狀態呢，咁就你呢度佢轉左嗰度佢轉左轉右嗰度佢轉右，所以佢可以造成咗一個好似一個通訊即係發訊咁嘅效果，係咁解。佢呢個呢係完全係吹水，佢唔係用緊呢樣嘢 ,ok? 佢有啲咩量子波呢，咁你就你自己查啦 ,ok? 我都唔想講，咁就唔係呢樣嘢嘅 ,ok? 咁你呢啲全部係美其名吹水，呢啲就係我頭先講啲碌卡我最憎 ,ok? 咁你煲大字 亦都話第四隻航空母艦將會係18,000噸裝200架戰鬥機嘅雙體戰船啦，即係 我想早啲收工，得唔得？ 概念品 我想早啲收工，唔好研究呢啲廢話啦，好嗎？呢啲就係廢話嚟嘅 ，OK， 唔好嘥時間啦，好嗎？呢啲係連最基本俾 BB 仔睇嘅科幻小說都唔會寫呢啲嘢 ，OK， 唔好嘥時間。OK， 講翻我哋而家講緊嗰啲資訊好嗎？ 好。OK， 咁就阿 Walk 啦，就竟一簽就係兩套啦，而家 DC 嗰部公布就係做 Bad Adam 嘅，反而呢 Bad Adam 嘅前傳呢就會係先過石森開，即係石森嘅 介紹返呢個角色喺邊套戲出現，呢、啊、個戲係咩嚟嘅 Bad Adam 嘅 OK？你唔好 assume 你知 道。Bad Adam 就係 DC 版本嘅 Captain Marvel 啦，一個41年出現嘅漫畫人物啦 ,Fabric Comic 嗰度出現嘅，咁後來就俾 DC 收購咗。咁但係 DC 近年來呢就唔會再用 Captain Marvel 呢個名㗎啦，因為雖然佢 DC 版本嘅 DC Captain Marvel 係四幾年出現，但 Marvel 呢在80年代就註冊了 Captain Marvel 這個名字，以為做商用標記的標籤，即是類似大陸那個大陸各大名牌的做法，所以呢任何其他公司都不可以用 Captain Marvel， 因為出公仔書 OK， 但你不可以用 Captain Marvel 做 title， 亦不可以做戲名，你裡面叫 Captain Marvel 是沒有問題的。 咁即係呢個係 DC 嘅 Captain Marvel 啦 ,ok? 咁好啦，咁係咩嚟？一個大隻佬係咪？咁定係佢係由咗個細路仔變身，佢點樣嘅？ 係佢變咗身之後有所羅門嘅智慧啦 ，Alice 即係托住地球嘅巨人嘅精力啦 ，Hercules 嘅力大無窮啦，宙斯嘅神威包括放閃電同埋飛行啦，嚇。係 唔係？我問緊佢係咪 所羅門嘅智慧啦？ 我問緊佢係 咪？宣傳就叫六個天神嘅力量，但所羅門其實就唔嚴格講唔係天神。 我問佢原先係咪一個細路仔嚟嘅？個人間睇 係細路仔叫 Billy Batson 啦。 OK， 嗱，如果大家睇過呢個 Kingdom Come 入面咧，就有一個可以同超人咧隻抽嗰、那個，而心口有個閃電嗰個咁嘅、 哦， 其實就係 Captain Marvel。OK， 嗱，好啦，咁而家阿 Rock 去做呢、這個就係、是、呢個 Captain Marvel。 唔係阿 Rock 就做佢嘅頭號敵人。黑色阿當嘅 Bad Adam， 要解釋清楚呢樣嘢。 Bad Adam 就係第一個接受呢種力量嘅人啦。不過佢係六個係唔係希臘嘅神咧，埃及嘅神啦。咁就係古代嘅時候，巫師石森咧就走到埃及，咁就同當時仍然係人類嘅，即係仍然係人類嘅多特菲啦，即係尼布啦，就做咗一個咒語，咁就俾咗一個宮廷侍衛，就係、是、Phil Adam 呢種力量。咁但係佢得咗呢個力量之後，就變成邪惡啦。 當然佢自己自射英雄嘅，佢覺得當時統治嘅法老王太軟弱，佢本來係一個可以統治全民嘅國度，但係只係屈喺尼羅河嘅一國啦。即係當時埃及個版圖唔係而家咁好細嘅，咁佢就利用自己嘅力量去發動叛變做王啦，自立為王咁啊，俾石森鎖咗佢喺另外一個空間度啦。咁喺五千年後。意外地俾一個科學家將佢帶返嚟，就成為 B.A. Benson 最大嘅敵手，亦都係 DC 漫畫裏面最強嘅一個壞人啦。 嗱，將會就由呢個Rock 啊就飾演啦 ，OK，、嗯、就係咁啦。 係、 okay, 啦，咁就唔會係拍，就唔係拍 Captain Marvel 先，而係拍Black Adam 嘅前傳先。 即係佢做主角㗎。 嗯， 係。而嗰部好大機會佢都係可能仲重起嗰、那個那個主角，那個主角應該都係13歲嘅。 即係話呢個 Captain Marvel 嘅人間體係一個13歲嘅細路仔。 係啦。 OK， 得。 咁啊， 係佢變身唔變身都係 Rock 嚟嘅，係咪？ 唔變身應該都係阿 Rock， 因為佢接受力量嘅時候係成年人啊嘛。 OK， 得。咁即係佢由頭到尾都係 Rock 做返啦 ,ok, 好咁呢、這個 ,ok, 係啦呢個係繼蝎子王之後再跌做埃及人啦佢。 ok, 好咁呢、這個有咩特別啦，咁呢個人都聽過話佢會做啦，咁但係有咩新嘅， 因為之前呢其實佢只係會話佢只會係喺咩嗰度客串，即係唔係客串做第二男主角啦。但是今次呢他除了這兩套呢亦都會在正義聯盟的第二部曲那裡出現。 喔、哦、喔、哦、,ok,ok, 這樣明白。 因為第一部曲好得所以呢啲人就估啦，即是終極的壞人 Darkseid 可能要擺到更後的一些 DC 電影才會出現啦。即是第一部已經是知道他們的敵人的 Timberwolf 啦、 嗯 德沙的舅父或者弟弟啦，即視乎哪個 region 啦、 嗯啊。OK, 好。好咁除了這個新聞有沒有其他， 咁亦都有 DC 自己出的一些解釋，就話點解話返俾你聽點解正義聯盟裏面個版本嘅閃電俠套衫咁一忽二忽啦。咁就原來話 Ben Allen 只不過初出茅廬，其實冇乜錢，而做佢件衫嗰啲隔熱表呢係極之極之貴嘅，而且係Wing Enterprise 嘅生產嘅一啲嘢嚟嘅，即係蝙蝠俠嘅公司生產嘅嘢，所以佢係間唔中冇揸一塊，或者間唔中用低價收塊一啲廢料，所以就搞到佢件衫就搞成咁啦。 OK， 好。 是啦，咁啊依解釋返一啲嘢啦，咁啊都冇乜啦喎呢度。 咁、哦、我哋講下啦，係啦，咁啊幼女戰記，唔係幼女戰記嗰個叫乜鬼嘢話，嗰個叫做咩偶像事變先，係啦，又一陣先講。 係偶像事變。 偶像事變，咁香港上演緊真人版啦，係咪又有呢個星德啦，係咪係啦，好多啦，係咪即係好多盟妹又走出嚟啊選特首啦，係咪好。 OK。 好啦，咁講下嗰個動畫版係點樣嘅？ 係，就動畫版呢其實就佢都有講少少嗰啲政治嘢嘅，不過就其實唔算多，主要都係講佢哋做 idol 嗰樣嘢。 做 idol，OK、okay。係、哦。即係其實佢哋都我見過睇過飛睇呢，佢哋都喺度舞台唱歌跳舞嘅啫喎，我以為佢哋會立法會開會嘅啫。 暫時未有，不過應該遲啲都會嘅。 我都會㗎，係嘛？即會有掟杯之類的現象的、 okay。 掟杯 咁啊，暫時睇都係一個 Marcos Delta 咁嘅 feel。 係啊，因為佢一唱歌嗰陣時係會連佢啲對手都即刻變曬心心眼咁樣之類咁，即係受佢感染。 好奇怪 啊！係啊，除咗冇機械人之外啦， 即係都係可以有洗腦作用啊嘛，佢嗰、那個係啦，佢唱歌真係厲害。咁、 嗯、 暫時有冇講過啲咩政治嘅嘢？ 政治嘢呀唔算多囉，就咁一開波就講個新社員嘅其中一即係佢嗰個議員呀、啊、就 啃死咗。 哦。 啊，咁咧就要補選。 哦，補選 係。係啦。 點 樣？咁啊，有佢哋呢個女主角黨同埋呢個另外對面嗰個唔知咩黨啊，咁就喺度爭嗰只，但係嗰個係普通嗰啲政客嚟啫。 嗯。 咁之後咁啊，總之搞咗一輪之後就終於搞掂咗佢，咁就佢哋就成為咗新社員嗰、那個嘅議員咯。 嗯。 嚇、啊。咁同埋佢每集後邊啲嘅時間咧，都會有個類似大魔王咁嘅物體咁走出嚟，咁就話即係佢個副手就會提佢話：，哇！你留意一下呢班咁嘅偶像喎、哦。咁佢哋遲早搞搞下會搞埋我哋，即係佢就係嗰啲當選咗嗰啲執政黨嗰啲議員嚟嘅、 嗯、 啊，咁佢可能就佢，不過佢又唔係講好多嘅，都係一兩句咁佢話：，唉、哎，啲女啊都係出嚟搞下笑，做唱歌嘅啫，唔使理佢哋嘅咁樣。咁可能但係最終就要同佢對決啊咁嗰啲咯。 鬥唱歌係咪就？ 唔知啊，可能打麻雀啦。 系，即系呢个作品真系受咗呢个舞法天女嘅影响啊。 系啊。 吓，咁讲完呢个未？讲完呢个讲下舞法天女喎要。 哦， 好。 因为呢个都唔系真系太多嘢讲吓。 哦，舞法天女就做完噶啦，系咪？喂，唔系喎，开第二辑。 系。 哇，呢个都开第二辑啊？ 系咯。 诶。 开第二辑啊，咁又多咗个新成员咁样，但系个新成员系着到好中国 feel， 咁嗰只佢出嚟唱嗰只歌啊，仲怪系阿小丸子嘅歌，好似即系好似嗰啲哔哩吧咁，系好似嘅。咁其实呢个我哋当然都系 po 咗个群组，不过唔知跌咗喺边啦。咁咧，咁啊，原来咧无独有偶咧，喺呢个日本嘅呢、這个有个叫做吓、三池崇史啊，系咪吔屎个屎啊？系啦，咁 啊 ，OK。 咁就佢又開咗另一套喎，又整三個幼女 日本版， 日本版係啦，個唔記得叫咩名啦，我唔知去咗邊，我個跌到我揾唔翻啊，大佬唔好意思。 等我揾啊， 揾下啦，係 啦，補翻啦， 真係冇辦法，大佬，即係我以我呢啲 computer power， 根本你叫我喺個 Facebook 度碌翻落去啲咁，即已經過咗好多好多啲，碌唔到落去啊嘛，大佬。 唔該，呢啲 Facebook 咁啊。新嘅 Wolverine 嘅 轉話題住得唔得啊？喂， 係先講埋先，講埋先。 好啊。 咁嗰個名字就未揾到啊。咁但係佢係揾咗三件都頗豬扒嘅靚妹就做嘅嗰套咁嘅。 三件 即係日本版嘅《舞法天女》啊。 係。 嗱，因為我哋睇《舞法天女》嗰陣都覺得啲女唔掂㗎啦，即係睇中國版。喂，但唔係喎。 真。 我 真唔掂啊！ 唔係，即係我見佢哋，但係出記者會嗰陣，其實嗰幾個女唔係醜樣㗎喎 ，OK 嘅喎，即係正正常常。 O K。 嗱，唔知乜套劇好犀利㗎，拍到變曬醜女㗎喎。 嚇、啊！咁應該佩服導演功㗎啦，咁啊。 好嘢啊，大佬嚇！咁、啊、其實嗰啲女都有做下第二啲劇㗎嘛，你以為淨係做呢套咁樣？咁啊，而家都有套嗰啲係咪湖南衛視嚟咩？有套叫做記得叫做咩？咩美麗的乜鬼嘢話？你乜鬼佢有個名嚟嘅個女，咁唔係講呢個靚妹，係佢家姐嚟嘅。咁啊家姐係有個好似陳海林加呢個韓君庭咁嘅樣嘅一個女做喎。咁但係佢裏面係講佢係一個乾物女嚟嘅，即係個斬到九個頭獅子咁啊，咁啊著條工人褲淋下針咁。咁但係其實佢話佢係靚女嚟嘅，原本細個。咁啊講啲乜嘢？其實佢都啲韓劇咁。咁但係佢就話做佢細妹嗰個咪係嗰個舞法天女嗰個女主角。 嗯， 嗰、那个咩啊？那个咩躲咪天女啊，叫做啊躲物天女啊嘛， 系 嗰个做个妹啊。咁你睇个维维都唔系嗰个样嘅，点解嗰个舞法天女影到咁丑样嘅？真系唔好得噶，真系影到好差， 系 又肥又矮咁样，系、 okay. 咯。咁我唔知道新一辑会唔会有啲好啲啦。不过我睇过佢有啲画头影都系好 cheap 嘅。感覺 係 OK， 可能佢個劇 啊咁 idea 係 OK 嘅。 睇翻啊，三池崇史佢嗰套暫時就叫做偶像戰士啊， 叫做咩 啊？偶像戰士， 偶像戰士。 喂，唔好一齊講啊，得唔得？唔好大聲好唔好？係啦，阿新嚟講， 係偶像戰士啊，暫時叫 係，即係咩 ？idol 戰士係咪？好似叫做 嚇。 唔係佢仲有全名噶。 類似啊，我唔識得。 嚇、啊，唔係嗰個 post 喺邊度啫？撳翻上嚟得唔得 ？OK。 喂，我完全睇唔到啊，大佬，我碌唔到落去啊，機。 得嘅。 走咗上嚟啦，係嘛？ 係。 係叫咩？叫咩？ 系咪有？ 叫做乜鬼嘢？咩 miracle 乜鬼嘢？喂，我睇唔到啊，大佬，系咯？ 咁啊？ 咪算啦，系啦，诶，真系咁样搞法，真系死得啊，大佬！喂，自己查一叫大家，唉、哎，大佬唔系咩？我大佬搞唔掂啊，大佬喂！喂，我電腦睇唔到啊，喂，大佬，自己睇啊，系咯，嗱，老實講，我哋而家擺喺 Facebook 就好唔掂嘅，因為咧，即係大家好好踴躍咁去貼好多嘢，即係轉個頭就第日都揾唔到嘅，即係跌到好低好低嘅 ，OK， 係， 係 啦， 咁啊，連埋貼翻喺個今集嘅節目嗰個留言嗰度啦， 係嘛，係 咯， 貼翻今集嘅留言 ，OK， 係咯。 咁大家你揾下叫唔知 miracle 乜鬼啊？喂，大佬搞唔掂啊，大佬。嗱，本来已经有齐晒资料嘅 ，OK， 跌咗唔知去边噶 ，OK。 嗯。 咁呢啲 research 我做过一次啊，唔想嘥时间做第二次。咁啊，大家揾下，而家系咪抌咗上嚟啊？我都睇唔到啊，唉。好，咁嗰个咧就有三个猪扒妹咁喺度跳嘅。咁其实佢已经出咗一啲发布会噶啦。咁啊，阿新年讲下嗰个感觉啊。 系。咁佢呢套就即係個感覺同啲魔法天女真係好鬼死似，係咁樣跳舞咁成，係啊。但係佢嗰個即係拍攝啊嗰啲咁就好啲嘅，冇魔法天女咁差嘅。魔法天女嗰個真係，唉，好多時佢就咁個街景咧一個鏡頭就咁影住佢，然之後咁佢喺度跳完之後咁啊。就出招咁啊，咁真系完全冇咩镜头运用啊，乜鬼都冇嘅可以。我唔知点解 佢话佢个名叫做 Miracle Twins 啊， 系 我唔知咩意思啊吓 ，Idol 圣战士 Miracle Twins， 咁呢个佢个名嚟，唔好问嘅点解咧？ Okay. 问下三池同志， 系 睇法都系啦。 咁佢咗咩變身嗰啲咁嘅玩具呢已經係咪嗰啲係 Tomica 定邊位間公司㗎佢已經有曬㗎。係。即係都好似一個電子琴仔呀咁嘅嘢。咁當然嗰啲玩具好靚㗎啦。 嗯。 OK。嘩佢 PV 都有埋㗎嘛。 係。 係咪新㗎個 PV? OK。 係咪新嘅呢我唔知呀。 唔知 呀。咁大家睇啊，好唔好嘛？ 系咯， 明白。 咁啊，魔法天女咧就會開第二季啦 ，OK？ 咁啊，加人啦，咁你咪大家再睇下到底嗰、那個哇！真係睇佢變身啊，我而家係。我諗佢都有個機咁，有支好細嘅魔法棒仔咁嘅嘢嘅。 嚇！ 咁啊，嗰啲女咪係咁啊，跳跳跳跳跳跳咁咯，係咯，三隻小皮豬咁咯，我見到好似。 咁佢靚好多嗰件事。 佢特技當然就唔需要懷疑嘅，咁你喺日本嘅特攝係嘛？咁同埋咧， 佢中國嗰套都就係爭呢啲嘢嘛。 唔係佢有幾隻嗰啲咁嘅人獸嘅都係。 係。 O K。 係啊，一人一隻咁。 係啦，一人一隻人獸咁咯。要唔要我轉貼下嗰個咩過嚟？ 哦，我貼咗啦。 個 P V 喎。 系啊， 接咗啦嘛 ，OK OK， 系啦，咁啦，咁啊，大家睇下啦，好唔好啊？呢个新啲嘅，我哋搵嗰阵都未有呢个嘢。 嗯， 好，咁大家睇。好，仲有咩其他？ 仲有新聞应该差不多啦，系嘛？ 冇啦，咁有啲画头咧？ 吓，咁又系咯，去画头咯。 画头有咩睇？唔好睇啲新画头咯。我搞唔掂啊部機 ,ok, 撈唔到落去啊。 ok, 咁呢個新畫頭就 係啦。 有乜 ?Logan 嗰個 ,Wolverine Logan 嗰個新畫頭就終於睇到個女仔 即係做 X23 個女仔新兩支找出嚟啦。 哦。 未有第三支啦，當然。 係，咁點啊？ 咁啊，應該如無意外，佢好似漫畫好似替做 Wolverine 噶啦，因為嗰名唔拍咁啊，阿飄。咁啊，漫畫度佢又唔止手嗰兩支爪，佢腳都有一支嘅。 你講邊個？你講個女？ 個女仔 X23 啊，係、 哦、 一個係 Wolverine 嘅複製人嚟啦，但係電影呢度就唔知係咩啦。 OK。咁就睇多咗少少啦，係咪？ 咁同埋睇到阿狼人係有變翻後生啲嘅樣嘅，我懷疑佢嗰個可能就係佢恢復翻少少能力咁樣。 係啦，喺漫畫度啊，直頭死埋添啦，能力係削弱咗之後。 咁呢個就 你話你頭先 po 咗嗰個嘢去邊度啊？我見唔到嘅。 乜嘢？ 你話 po 咗個 PV 啊嘛？ 哦，跟埋佢原本嗰一度個留言嗰度。 我諗你係咪咧？你 po 咗唔係我見到嗰個嘢喎，應該。 哦 ，OK， 咁你再 po 啦。 你講嗰個係個發布會啫嘛，我貼過噶啦嗰個。 哦，唔係發布會上邊仲有，仲有一個。 仲有一個。嗯、OK， 好，咁大家睇啊，大家睇 OK。 咁呢套就同埋佢哋就俾一班嗰啲似係改造人囉追殺囉啊狼人佢哋。咁嗰班人就好似有一隻手係機械手咁嘅。 係。 咁又唔係個個係呀。 OK， 好。仲有咩 咁呢套又係咁多先啦。 咁仲有咩仲咩話頭 仲有就呢個 Power Ranger 有新畫頭啦，終於見到佢哋變曬身嘅樣，同埋呢個嗰、那個嘅巨大機械人叫咩話？ 咩叫做？ 嚇、啊，香港嘅譯名叫咩啊？ 記得香 港叫咩？大獸神啊，係咪叫大獸神啊？ 大獸神係日本版啫。 OK。香港即係咪都係咁叫？唔記得。 唔係啊，即係話嗰個日文版嗰個恐龍戰隊咁叫啫，佢 Power Ranger 叫咩啫？我鬼記得咩？ 哦 ，Power Ranger 本身就係恐龍戰隊咯，唔知嗰部嘢叫咩？ 唔好理佢啦，機械人咪機械人咯，就鬼理佢做咩名啫嚇？咁點啊？ 係。咁睇多咗啲片啦，咁就同埋睇埋佢嗰幾隻野獸形態嗰啲機械人咯。嗰啲機械人就真係好索斯咁樣嘅嘅嘢。 恐龍啊！嗰幾隻恐龍。 係啊，恐龍啊，劍齒虎啊，劍齒虎睇得多啲啊，其他啲就即係翼龍都有啲嘅。 嗱，呢啲都唔特別，最特別咧係佢哋駕駛嘅時候咧，佢哋係個面罩係會見翻人面嘅。咁同埋咧，佢好奇怪咧，我見過佢咧，亦都係有眼罩嘅時候咧，唔知點解嗰個口會喐嘅喎。 是 一個人嘴啊，係會喐嘅。咁佢唔係銀色硬嘅咩？咁我唔係好清楚啦。咁大家到時睇翻啦，係啊。 係。 咁你話係咪好流？咁啊，梗係靚過啲玩具嘅，係嘛？即係嗰啲玩具真係好流啦。咁呢度睇咪嗯，佢流又唔係流，我覺得佢成個包裝好歐。即係而家咧，你去到超級英雄電影都已經。唔再用嗰個模式啦，而家都轉曬啦，係咪？咁佢仲用咗一啲好舊嘅，就係、是、喂，佢將、那個即係本來啊魔女紅玫瑰嚇、那個女王，而家整到好似嗰啲美式漫畫嗰啲咁嘅魔女咁。咁跟住佢成個套路又係咁樣，一個人啊嗰啲魔法係咁變啲岩石怪出嚟呢啲，即係佢哋又係咁樣揾到個力量。嗰個好舊式啊，大佬呢個套路，大佬。是老土過原本的恐龍戰隊啊是啊即我真的不知道他搞什麼真的那麼、啊、 但我覺得都這些都應該人都 OK 的、 哦、那沒有東西的那集既然金剛 都覺得不好看的但是你做實體的那這套上畫我都會看是但是你會看是一個那個 title 的 能 力嘛是不是代表你套戲好看的 係咪先？咁我哋集集睇完變形金剛鬧到飛起㗎啦，但你覺得我下集我唔會去咩？咁唔好即係將票房或者你嗰個票房你嗰個 title 可以拉到人入場呢樣嘢，同佢個拍攝或者個故事質素撈亂混為一談。你係垃圾古仔就係、是、垃圾古仔， 明白？ 真係垃圾嘅，呢啲就真係垃圾嚟嘅，唔係星戰嗰啲。星戰你真係點講啦？係垃圾啫，大佬。喂，呢啲如果星戰都垃圾，呢啲係咩嚟㗎？ 嗯。 咁啊，即係未睇你都知道大概咩料子㗎啦？呢啲咁啊，到時都睇嘅。OK， 恐龍戰隊喎，係咪先？ 係。 又第一次將佢，即係恐龍戰隊電影咧，不嬲都有，但以前咧係真係正常咁恐龍戰隊，即係我講西片啊，有㗎。係。嗰時都 有 恐龍戰隊電影㗎，咁但係。佢係拍返好似電視咁樣咁啊，佢用返嗰啲角色，用返嗰啲機械人㗎。 係。 咁而家 即係 OVA 版 嘅。係話用返電視嗰啲演員拍片。 咁啊，梗係啦，咁唔係講咩啫，咁佢就係講電影版㗎嘛。咁但係而家呢一個呢係一個重新 reboot 嘅一個美版嚟㗎嘛。咁就唔同。 同埋造型會改嘅。 係啦，冇錯啦。以前嗰啲機械人真係用日本嗰啲機械人樣㗎嘛。 係。即係紙箱機械人咁樣。 咁而家呢個成整到即係變形金剛式咁嘅鬼五馬六樣呢，真係好慘不忍睹，老實講。咁啊，咁但係 anyway 啦，咁呢個點都到時睇，咁但係期望就唔好咁大囉，大家。咁 啊，同埋佢連嗰隻細嗰隻機械人呢都改到好鬼怪呀，個樣。 嗱，嗰隻細機械人呢係一個金色咁樣，仲有飛碟頭咁嘅物體嚟嘅。 係呀， 個身就紅色甲咁樣。 咁本來都係個人扮嘅小老婆，咁而家呢度就 係 好好奇嚟㗎。OK， 咁當然佢都有嗰個好大個頭咁同佢講嘢嗰個好。 係反而嗰個蓋都 OK 喎。 你講 OK， 咁到時睇啦，係咯。暫時我冇咩唔滿意嘅呢套嘢。冇一樣嘢 OK 㗎，我諗 OK， 冇 ，sorry。冇一樣嘢 impress 到我，咁啊，係咯，咁大家到時睇下點啦，做個實體 ，OK， 好，咁就冇。 啊，同埋佢哋經常性打開個面罩，即係一坐咗上部機啊之類，即係總之或者一講嘢就好似會去除咗個面罩。 講咗呢樣嘢。 係咯。咁除咗呢套啊之外，仲有見到呢個藥殺器官啦，都出咗嗰個預告。 係。係啊。 不過就冇乜特別嘢睇到，都係啲似係嗰啲特工啊之類嗰啲嘢。 你唔覺得好似某個？ 打仗。嚇？ 你唔覺得好似某個 game 啊？ 某個 game 啊。 Metal Gear 啊。 哦、 oh, ，OK， 因為佢呢個小說佢最出名嘅地方就係似 Metal Gear 啊嘛 ，OK， 咁 OK， 咁大家睇啦，咁佢啲作畫佢個人物造型係有少少人嘅 ，OK， 咁但係佢又未至於係完全真人嗰種啦 ，OK， 睇下今次呢套如何啊，因為其實佢呢個係比較出名嘅，同埋啲人比較鍾意嘅，咁到時睇下點囉，係囉。好唔好睇，前幾套都係各有即係好與唔好啦 ,ok? 咁好多人都話佢未必真係咁重現得返個小說嘅，咁睇下今次呢套又如何啦 ,ok? 咁我都會講嘅做嗰陣。 咁另外仲有個新聞就係呢個哥斯拉呀動畫版呀係咪？ 喔係呀係 呀。由虛淵源原案同埋劇本。 有冇一個布袋戲加佢啊？ 咁我唔知道，可能到時係哥斯拉係啩。 哦，哥斯拉出場要念句詩啊嘛。 嚇，係。 即係而家有咩唔做啊？虛淵源咁啊，由無面超人到咩都關佢事啊。 係咯。 無端端咁。 咁啊，但係即係暫時都未有啲咩再新嘅消息咧，係咁樣嘅。 其實咩都我都唔知道新咗喺邊度，咁咪不嬲都知嘅咩？話呢個動畫。 哦，佢話咩有個3月26號就有個唔知係發布會定係咩啦？ 哦， 咁 樣。 哦 ，OK。 即係咁啊，有先講啦 ，OK。 係咯。 三月咪有排啦，係。 係啊。 咁另外啦，講下嗰個 Batman Lego Batman 嗰個係咩嚟嘅咧？我想問下嗰個係奧海城嗰個做咩東東嘅？ 佢係擺咗個展咯。 哦。 咁就擺咗好多啲 Lego Batman 嘅嘢喺度咯，不過就好似點講咧， 我應該同套戲都有關係嘅，不過就係咯，唔知係即係佢，因為佢本身套戲都好惡搞嘅。啊，咁就佢嗰啲即係啲騎呢嘅鋪，即係嗰啲咩啲衫啊嗰啲咁樣擺曬出嚟咯。 OK， 咁啊，打入去睇下，嗰啲 Batman 好大隻噶， 係啊係啊， 唔使 差唔多人咁大隻。 係啦，呢個咁嘅樣就人咁大個㗎。係 係， 咁大家影相都幾靚㗎。 係啦， 除咗個 Batman 之外，有冇其他公仔咧？全部都 Batman 嚟嘅，我見到。 嗯。 即係唔同造型嘅 Batman 咯。其他人物啊，有冇羅賓啊、祝卡啊呢啲噶？冇嘅。 先。 哦，都唔知。 暫時又冇見到喎，佢反會有啲畫咗嗰啲公仔，有隻小丑咯。 都有小丑 ，OK。 嚇！佢有啲，不過唔知點解佢係畫落去嘅。佢有啲畫落去嘅公仔就有其他角色咯，啲小丑啊、蝙蝠女啊、蝙蝠俠、羅賓啊，同埋呢個應該係小丑女啊。 小丑女都有啊？ 係、 哦、 啊，不過係畫落去嘅。 落去意思係點畫啊？ 即係佢畫喺個 LEGO 牆嗰度。 哦，縫牆 ，OK OK。 係啊係。 冇，唔係實體，唔係實物公仔 ，OK。 係啦，實物就應該我暫時見到得嗰隻小丑啫。 O、okay. K， 哦，小丑都有隻實物 ，O、okay, K， 好。 系啊。 O、okay, K， 好，咁大家去睇下，系啊，有冇做到幾時啊？起碼都做到套戲上嘅，我估係咪？ 係咯。佢有冇講到幾時啊？佢嗰度話佢係會有啲即係玩啲小遊戲咁，然之後又可以儲嗰啲分嚟係換獎品咁咯。 OK， 好，即係有得玩添，唔止影相。OK， 係啦。咁就佢話去到二月十六號嘅。 哦哦哦，好，二月十六號 前可以睇。係啦。 好。好，咁仲有冇？ 我呢邊就係咁多啫。 OK， 好， 都冇乜啦。 好，咁冇補充啦，係嘛？有冇咩玩具或者什麼東西？啊，唔係，要講套 TVB 啊，今個禮拜 哦係漏咗《乘勝追擊》，係 冇睇過， 有 係咯，啊後面冇睇過， 立過頭一集咯，啊 哦，我頭一集就 OK， 咁得唔得？覺得 係 OK 喎， 啊，即係我覺得好睇過套 Triple H 咯。 都是典型啲，有少少似黃唔搞笑嘅黃精寶片咁啊，或者咁講。 即如果你叫我睇《出名時》，我不斷就係個完咧完咧，我快啲想翻屋企睇《乘勝追擊》啊！ 咁大件事啊，《出名時》。 我個感覺係咁咯，我感覺係咁咯。嗱咁啊，有人話啦，呢套嘢哇，抄嗰時嗰啲亞視嗰啲乜鬼嘢嗰啲賭嗰啲劇叫乜鬼嘢話？幾套咧？ 勝者為王啊， 勝者為王係啦係啦，咁啊但係講嗰啲人 名就係嘅， 佢知唔知道其實嗰、那個呢、這個班底，即係個編係編審定咩？佢嗰個位係叫做 係 係啊編審， 其實就係劉之華啊嘛，係嘛係嘛，劉之華咪就係有份搞勝者為王咯、啊。咁你即係話馬榮成阿、啊、無名係抄阿華英雄啫，係咪？ 嗯， 咁係啊，同嗰個人創作 其實你話似啊，都係玩少科幻元素啊，用賭嚟包裝咁啫，但係 唔係，咁佢話嗰啲咩教堂啊，咩教堂嗰度一樣嘅咩一樣， 佢話啲橋一樣， 係係， 咁啊點係啊，係啊點，咪點似啫？嗱，你話嗰啲抄亞視嗰啲係正常咧，因為人哋同一個班底嘛，講多次， 係咯 ，OK。你不如話佢點解裏面有咁多嗰啲咩 Now You See Me 啊，或者好多套唔同戲啊 ，OK？ 嗰啲咁嘅嘢，佢都就抄咗抄咗埋埋都不止十套電影啦。咁你唔話呢啲嘢？咁啊好啦，咁其實佢抄十套戲又有咩問題？咁首先抄冇問題，我抄得好啊，不嬲覺得你抄得好睇就冇所謂嘅。 你抄得唔好睇嘅啫喎。OK， 咁同埋咧，如果你抄多幾套咧，咁就你都唔同啦，係嘛？ 係。 只不過佢某幾個場口啊，咁佢玩魔術嗰啲有啲似《Love See Me》咁啦，吸曬啲紙碎啊咁，係有嘅，係已經有嘅。咁但係你轉個頭又變咗第二套戲啊嘛，咁你唔係成套《Love See Me》由頭抄到尾啊嘛？咁當然啦，佢。 我咁佢將幾樣嘢撈埋一齊嘅。 咁你抄橋呢，我覺得不嬲都得嘅，唔好抄學啫。OK， 咁你嗰啲人物嗰啲你重新塑造過曬，我覺得有咩所謂啫？係嘛？咁你以前啦，我哋唔中意嗰啲就係你將成個神探伽利略照得啊嘛，唔係啲橋，啲橋佢就自己作嘅喎，寫得好屎添喎仲。係 啦。 嚇，跟住就將啲人物照得，咁你咪豬都咁兜咪就係呢只咯。咁你橋啊，橋就唔怕抄嘅，不嬲都講。你抄橋，但你改過曬成個包裝咧，基本上就冇問題。 嗯， 就係咁咯。咁所以我尚算覺得可以一睇，就係咁啫。 係。 咁啊，你話係咪好好睇啊？喂，咁你以無線劇嚟講 OK 噶啦，你仲想點啊？叫集集有啲嘢鬥下，係嘛？ 嗯。 係咯。咁啊，人物就叫做都一路有啲進展推展嘅啲咁嘅關係，係嘛？咁啊，溝女位亦都尚算唔係流於平時嗰啲咁悶嘅嘢嚇， 係 係嘛？ 佢都係一路玩自己一路溝 啊，係啦，即係你起碼啊陳山聰溝啊傅家理咧，都叫做有啲橋嘅咁樣， 係啦， 咁啊，大家梗係唔好照學啦，係咪？不過咧，我同你講，佢嗰個溝女方法咧，反而係合理過啲魔術嘅，因為佢係用緊一啲把妹大人嘅方法嘅，其實係真嘅，我同你講，唔係 100% 都係有少少嘅。係，你要 shit 條女咧，其實係一個其中一個必要嘅步驟，你唔知道大家知唔知？ 嗯， 你唔好以為行埋去啊，好冧啊，你好靚啊，你衰咗噶啦，去拜拜。係，你就係要激嬲佢嘅，係啊。唔知道大家知唔知㗎，但當然你唔係好似佢套戲咁樣，佢套戲係誇張咗100倍呀，我搞到套戲咁又係有啲唔掂㗎，即係佢套戲我意思佢用咗少少呢個原理 ,ok? 唔係叫你照學，你照學奶嘢呀。咁但係呢同埋你用魔術嚟溝女呢，呢個亦都係把妹大人其中一個即係佢會叫你用嘅方法嚟嘅。即係我講原裝把妹大人，唔係講香港呀。ok? 咁其實呢度呢，我返嚟呢度做得幾得意嘅。即係唔係好似一般嗰啲戲，唔係馬明嗰啲溝女法呢，你千祈唔好。我講係馬明喺啲劇入面嘅溝女法啦，唔係講佢本人嗰啲，佢本人嗰啲就好 work 嘅 ,ok? 不過佢冇做俾你睇嗰啲 ,ok? 咁你大家嗰啲朋友就睇呢啲學嗰啲係奶塔嘅，我哋講嘅。咁裏面都係佢嗰啲魔術啊，嗰啲咁嘅賭錢嗰啲就唔現實嘅，大家唔好學。 係。尤其是係啲魔術全部都。佢嗰度有一扎都係鏡頭魔術嚟 嘅，咁啊，裏面佢嗰啲賭啊嗰啲嘢咧，暫時就未睇到啲太大場面啦，因為佢都只不過係咁以玩幾手 ，OK？ 嗯， 咁但係你有阿善立文計呢個侯賽恩就再做呢、這個，啊、都 OK 啊，係嘛？因為之前我見佢有第二啲劇都即係念念不忘咧。都仲喺度有時玩返呢啲嘢，咁不如開返真係賭俾佢玩下今次，咁我覺得 OK 嘅。咁賭嘅主題嘅其實都唔係話成日都有啊，係啊。咁今次呢套呢比起。 應該係好耐冇玩過啲咁嘅嘢添啦，喺無線嚟講嘢。 咁喺今次呢個嘅巡禮入面呢，呢一套 yes, 咁多套古仔入面呢最正常㗎，呢個成勝最高。起碼冇話打到飛曬係咁樣，冇啊，佢都係打到正常嘅，係賭都正常賭啊，係咪？雖然可能有啲洗牌嘢嘅，咁但係啲洗牌嘢亦未至於做唔到嘅 ，OK？ 咁所以我整體嚟講，暫時我呢套可以一睇啦，即係咁啫。係啦，咁呢度會唔會出現啲咩強姦嗰啲就暫時未睇到嘅，即係可能人哋唔 sell 呢啲嘅有啲出係啦。好啦，大家最後睇下啫，冇乜嘢嚇，有冇特別？因為佢都有啲高科技嘅呢度，係咪當睇下嗰啲咩合道片啊嗰啲咁睇囉。 係呀係呀。 即係都係 類似嗰啲。 即係都係嗰啲通天特工啦，不過我就覺得呢套處理得好啲囉。咪真係 ok 嘅，睇下當電視睇下唔差嘅。我冇覺得嘥時間、 嗯、 ,ok? 係呀。我都話睇住 Triple H, 我都快啲返屋企睇成成最激。即 即係好睇啲啊！我覺得相對係。 係。 O、okay, K， 好，左冇。 冇啦，係咁多。 冇啊，冇啊。喂，冇咁你有冇報下嚟緊咩戲做？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咁就當然就有呢個《終極廝殺》啦，嚇呢個《生化危機》。 係《生化危機》，O K。吹水話自己係最後一集。 係啦。 即係 Final Fantasy 第一集。 當住係先啦，係。 咁係咪最後呢個叫咩？呢個叫結局篇嘅第一集啊，係嘛？但係結局篇有五十集㗎，係嘛？ 嚇，唔知啊咁樣。 聽住先，我唔係好信，係啦，因為一個 係啊係， 即係會生金蛋嘅我咧，你係唔會殺死佢嘅 ，OK？ 係。 咁啊，將會開 reboot 係嘛？ 係。 我認為係咁啦 ，OK？ 咁啊，拍到阿 Mila 拍唔到為止，係。 係。 好，咁有冇其他？ 咁啊，另外就《魔海奇緣》啦，呢個迪士尼嗰套。 哦，你講嗰個肥唔知唔知菲律賓定唔知咁夏威夷佬定咩嗰個？係 啊， 嗰個唔係正常㗎，佢好似有變身能力㗎，好似。 好似 魔法㗎，係啊係啊，唔係正常㗎，唔係講土人咁簡單㗎，係啊，有佢英雄嚟㗎，其實嗰個係。 係。仲有呢個《拉薩無名英雄》啊。正式上 呢套好嘢啊！呢套系咯， 系啦， 嗯，系啦，就讲 啊，唔系 ，sorry， 嗰个系优先场啫， 我优先啫 ，OK， 系系、 okay ， 正式上就2月2日， 哦，二月先做嘅正式 ，OK OK， 系啦， 好， 咁就另外就西游伏妖篇啊， 哦，即系会做啦，下礼拜已经 系啊，28号啊， 但系大家睇完个画头，好似冇乜反应喎，即系好似好冷一截咁。 都幾驚啊！ 唔係咁，但係唔係上次美人魚咪站得住口啊？點解今次呢度又 咩啊？美人魚站得住口？ 哦，啲人站得住口啊，好好睇啊！ 係 啊， 大陸站得住口啫、 啊，唔係香港嘅人站啊！ 咁啊， 唔 知咩人、 啊，我屌到飛起啊！呢頭 你特別啲啦， 唔知咩人啦、啊，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好好睇啊！係啊，係仲有冇？ 咁仲有哇，仲有呢個小男人周幾三啊？ 乜咁快就做曬？因為新年啊，下禮拜新啊， 係啊係啊，到啦到啦， 我都搞唔清啲農曆嘢係啦。 係啊，到啦到啦， 新㗎啦，新年㗎啦 ，OK OK。 係啊係啊，今日都已經年宵開波啦，準備。 哦，係係係 ，OK 好，喂，咁去睇下大家 ，OK。 係啊， 大家可以睇下只米酒雞㗎。 點解咧？ 同埋今年其中一個新嘅啲人創為買嘅米酒雞喎，叫 咩新 的雞年？ 哦， 雞年啊嘛，咪、 哦、 雞嘅布公仔咯。 OK， 嚇 米酒雞。 咁啊，講翻呢個嚇、啊，繼續有咩相啊？就同埋呢個《星星夢旅人》啊，係 即係拉嚟， 係啦係啦。 哦，咁要睇啊， 26号都係 好。 咁係啦，咁下個禮拜就應該係呢啲啦。 好，咁你再跟住禮拜就2月2日啦，就要做嗰個 Monster Truck 係咪？ 係啦。 魔獸戰車，咁啊有隻奇形外星人就寄生咗喺架，即係嗰啲好大個碌，即係真係大碌啦呢隻嚇。 係。通常我係叫呢隻做大腳巴啫。 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後屘就多咗幾隻嘅。我覺得呢啲會唔會合體啊？呢啲 Power Ranger 啊。男主角好似就是电视的阿麦佳凡是吧 是 是是。那2月9日就会有这个、Batman 啦是不是 ?LEGO 那 个。LEGO。不 是都很想看下这里好等的。 是啦应该很搞笑啦。 都有这个杀神 John Wick 的第二集啦。 是啊。 这个很多人都期待啦。今次有埋魔肥人啦那为什么不争 Trinity 不找埋来呢是不 是是啦。 Agent Smith, 那你咪齐人。再搞多次 Matrix 咁嘅陣容好啲係囉。咁我佢可能慢慢煲諗住第三集加多個第四集又加多個啦。係 咪 係 喎。 好咁但呢個當然好多人好期待㗎因為新年嗰啲殺手題材呢就唔知硬係啲人就好掰。 係囉。 咁殺手題材就攞正牌呢亂嚟又得又好誇又得嘅好似唔知點解嘅 ,ok。即係你做特工你都可能人哋會話啊點會咁啊點會佢殺手就唔使問㗎喎飛天遁地。 係啊係啊。 特工啊始終有現實版本俾你睇我殺手你好難睇到現實版本㗎喎。 咁睇法都唔 就算打個餅飯都 OK。 都睇翻唔識飛啊！好啦，咁你個隔五的五十度色界第二集都會做， 係 係啦。 哇！另外仲有呢個 嘅啊，功夫瑜伽啦。 喂，嗰度咧十六嘅二月，聽講係啊。咁仲有呢個屏風嘅呢、這個咩咩決戰食神添，係啦。 係。 啊，咁呢啲唔理佢啦，呢啲對我嚟講就係啦。嗱，反而一月十六有另一套嘅叫《藥對藥到命除》啊。 係。 啊，呢套要睇啊，係啊，綠魔仔做啊，真係正啊！呢套真係要睇，即係到底係即係。佢真係黐線啦，就其實喺個嗰個所謂病院入面其實有即係都肯定係嘅一個巨大陰謀嘅。佢特別再玩到啲嘢好舊㗎喎。但佢其實現代嚟㗎喎。係呀，我哋第一次睇畫頭以為佢係講以前嘅。但係嘩。 係。 其實佢有啲係咪。 個醫院似舊㗎喎，但係佢係講現代㗎喎。 係呀係呀。 即係嗰個醫院嗰風風格就係 其實 係 不射 動舊風格， 啲四五十年代嗰啲精神病院嗰款咯， 係咪有啲不射到咁樣？到底係咪其實呢條友本來就係傻，佢係佢幻想出嚟嘅咧？咁 似啊， 有啲咁樣係啊，咁定係其實真係嗰班友整到變咗咁咧？ 嗯， 好睇啊！呢個係咯，即係起碼個佈局好睇，到時都有冇睇，到時先講。 嗯。 咁另外啦，有個咩大創業家，其實係講麥當勞啊，係啊，點樣即係變成咗 franchise 公司？咁就係揾嚟蝙蝠俠，或者嗱 Birdman 啦，你話即係 Michael Keaton 做嗰個好撲街嘅嘅 sales 佬，係佢本來係 啊，學下麥當勞大中華業務轉咗手啦。 咁佢係做嗰個好撲街嘅，去賣雪糕機俾麥當勞兄弟，跟住就搶埋間公司。 係啦， 好撲街嘅，係咁二月廿三號嘅，而家就咁睇啦。 係啊，仲有講漏咗一套叫《一個國家的誕生》啊。 係喂， 咁呢套係講咩？1831年啊，呢、這個黑人牧師率領美國嘅黑奴解放非裔美國人嗰個運動嘅。 哦，咁樣。 係。 我哋俾你 有寫係2月16號上嘅。 嗱，月23日另一套咧就係、是《藍隊》啊，劇場版《藍隊 Collection》咩嚟 嘅？哦，《藍 Collection》。 其實係藍娘。 藍娘咯。 哦。 係啦。 哦，但係呢套 藍娘嗰個 睇咗未？ 睇。 未睇， 但你之前唔係話睇過套咩？哦，你朋友睇過？ 我朋友睇過啫。 日本睇過係咪？ 係。 我點樣咧？ 咁佢哋 唔得。 哦，佢哋咪話如果你係即係睇開嚇男娘中意啲嘻嘻哈哈啊，啲女又搞笑啊，玩嗰啲，咁咪唔係好啱嘅，因為佢呢套係真打 嘅。反而係認真打嘅。 係啦。 唔係咁好睇啲。 仲有新戰男吹雪號出場喎、 啊。係。 係。 好嘅，咁就大家定位一下。OK， 如果出去睇打啊，呢度好睇啊。 系啦。 好，二月廿三咧就会做我哋之前介绍过嘅恐袭波士顿乜鬼嘢话？马拉松啊，系啦。 系。 哇，呢度好嘢喎，即系佢可以平衡到 真事改编， 即系佢平衡到咧呢个真实性同埋戏剧性呢样嘢嘅。即系以往咧系是但侧重一样噶嘛，佢平呢样嘢平得好好。咁我介绍大家睇马克华宝嘅。我反而我唔係好鍾意上次轉油台㗎我自己，但係今次呢度處理得好好。咪上次轉油台太真實啦，悶啦。 係。 呢套呢唔會，佢好真實，但係呢唔悶嘅。好好睇，好好睇。亦都好表達到波士頓人嘅市民嘅即係嗰種團結呀、啊、或者。 係。 嗰樣嘢。好好嘅，好好畫得好好睇。好，咁月23日都有另一套就係貞子嘅。 系 雲空靈都係呢套美版 嘅， 梅雲空靈。 大家仲有冇興趣咧？西人仲記唔記得出面嘅？唔知。咁月廿三仲有另一套啦，就係、是、來自火星的愛啊，即係話 飄 過嚟嗰套。 第一個在火星出世嘅人類翻嚟地球之後做嘢。 係啦。 係啦。 係啦。咁啊，有冇其他想介紹下？有冇啲嚟緊啊 ？King Kong 啦 ，King Kong 骷髏島啊，三月九啦，係咪？ 係咯，大家又要睇景甜啦。 又景甜啊？ 系 啊，仲有嚟紧啊，唔止啊， 系。 之后仲有边套景甜啊？ 唔记得啦，另外一套科幻片我睇。 即系又系西片嚟嘅。 又巨大制作嘅科幻片咯，唔记得边套。 O K。 咁大镬。 咪再睇啦。 咁啊有。 咁啊，同埋三月二都话上路紧啦。 係唔係有套好奇怪叫救僵尸道夫？咁你睇個睇個 poster， 你以為係哇，咦唔通係僵尸嘅續篇咁？咁原來係即係食翻嘅啫。其實 係 關事嘅，即係唔係阿 Juno 嗰啲拍嘅。OK， 係， 但係有翻錢小豪 嘅，錢小豪嘅係好奇嘅，係 啊， 即係碌得 咁、哦、有佢都唔奇啊，俾錢拍啫。 唔係，即係但係佢成個包裝好似想呃你咁樣嘅我感覺。 個超啊，其實都有少少似噶，佢影到。 係佢咪就係想你覺得係喎入場啦咁咯。 係啦，係啦。 係咯，我唔係好欣賞呢樣嘢。OK， 好，咁咪美女與野獸3月16日，係啦，咁呢個就係標題。 係啦。 咁大家中唔中意係另一件事，因為我不嬲唔覺得妙麗好正嘅。OK。 系， 标出条 bitch，OK。咁啊，亚瑟王呢个神剑亚瑟王咧，都会喺3月23日，系啦，即系 同期就有同埋有呢个 Power Ranger。 系啦 ，Power Ranger 已经讲 Power Ranger 都3月23日。 系。 咁啊，攻壳机动几时？3月30日。 啊，唔系同期仲有一套沉默啊。 沉默系咩嚟嘅？ 阿 Kylo Ren 同埋阿。上一代蜘蛛仔嗰套，讲佢哋去日本，传教士嗰度， 莫 古时代，唔系科幻片，但系就好多嗰啲科幻片嘅人走集去。 嗯 ，OK， 好，仲有冇？ 我及到有一套都系3月23日嘅，叫《外星生命》，系咪就系讲嗰个？咩有啲唔知陨石定咩嘢，佢哋采集咗嗰啲嘢，然之后入面有个唔知细菌定乜鬼鬼嗰个咧。 哦，你讲啊死侍，即系啊， 哈哈哈哈， 啊可能系啦，我见到呢、這个，我见到呢个资料啊。 系。 哦，如果佢有得做啊 ，OK， 叫外星生命啊，即系。 系啊。 哦，正啊呢套系咯。OK， 好，仲有冇？咪一路都有嘅，咁有冇啲特別重要介紹或者新知道嘅有冇？ 咁啊冇啦，3月30日嘅《攻殼機動隊》咯，係咁多啦，暫時。 咁你去到 係啊，其他啲要去到5、6月啦，其他啲比較熟悉啲嘅就。 異形聖約啊，5月18日啦，《神奇女俠》就6月1日啦，《媽咪》啊，《媽咪》就係叫媽咪嘅，即係假嘅咧，呢個期。 啊，6月8日咗呢度就話。 係咯，《變形金剛》6月22日就咁。 係。 係啊。 就 你有我隻耳啊 ，Destroy Me 就29日6月，系蛋掌门嘅。 喂，蓝精灵都有唔系嘛，大佬。精灵 ，OK 好，我唔讲啦，系咯。 仲有蓝精灵啊？ 唔讲啦，系啦，十分劲。 系啦。 唉，真系。 系啦。 中意 啊， 中意嘅。好。咁冇啦嘛。 嗯。 冇啦，冇嘢补充啦嘛。好啦，咁冇嘢補充，好明謝返啊，提供咁多資料俾你聽眾們，多謝大家。好啦，咁我哋講下 email address 係咪？就 tasuqsf@yahoo.com.hktash， 喂住先，補返一樣嘢，我哋講維斯理嗰個係咪頭先？ 係噃，補充返個資料， 好彩記得返，係啦，因為呢有網友提醒啊，上面講錯咗少少嘢，係啦，我又唔知嗰個邊嘢去咗邊啦。 提醒返下一套景甜，仲有係 tasuqsf2。 邊套啊？ 哦 ，Pacific Rim 二 啊。哦 ，Pacific Rim 有排啦， 系一把， 慢慢系啦。 谂下，咪熱血高校啊？日本片。 高校嚇、 啊， 有景甜。 系 嚇， 系啊。 我識講日文。 咁樣， 我唔識答你，佢識唔識講日文喎、啊？真係已經係衝出國際啊！唔知點鬼佬啊，日本片都有。 系， 下次印度片一路跳埋歌舞咁一路去好冇 ？OK， 系啊， 佢好运 气咯。 嗱，我哋讲翻嗰个咩啦？讲翻嗰个维斯利啊，上个礼拜我搵唔翻，系咪去咗边度？ 系，系啊，我见到系退翻 出嚟，系咯。 咁就话系啊网友提供嘅 Stephen， 系啦。咁佢就话咧，阿齐伯咧就唔系同呢个白素个表妹嘅。是跟这个阴间使者李萱萱一起的。 李萱萱啊。 啊李萱萱是所以。 哦这样 ,ok。那韩永识不识啊这些人物能不能补充一下 没印象啊。 唔係都係呢啲係比較嘥安。 我知你講嗰啲人物係乜嘢人物，但係我真係冇乜印象睇過嗰啲嘢。 嗱，如果大家有興趣，佢哋傾個內容嘅話，不打好詳細嘅，大家有興趣翻翻群組睇啊 ，OK？ 係啦。 咁大家真係呢啲就叫討論啦，咁真係我哋講錯啊嘛，咪有朋友咪 係咯 ，OK 噶，唔係先，大家又唔點會話你提醒我哋，我會覺得係惡意攻擊咧，梗係唔係啦？非常多謝大家，即係等我哋可以更正翻，係啦。咁我哋都唔係乜都識啊，嗱老實講，衛斯理我唔識嘅 ，OK？ 我睇過下嘅啫，可以叫做 OK。咁啊，色情就係個即係講科幻嗰集，即係阿教授都講過呢、這個即係呢啲嘢啦。OK， 咁所以大家睇下啦，係咯。 嗯。 就係咁講咁多啫，係嘛？ 係。 係因為全本一開始想叫筆打講啦，但係可能真係趕咗少少，頭先我哋 係忙嘅就係。 係因為趕住開工啊，佢真係要做嘢噶嘛。 嗯。 好啦，我基情都唔喐咁就係啦，算數啦，係啦，冇嘢補充啦嘛，係啦。好，咁我哋更正翻上禮拜講錯嘅嘢，係啦，係啊，維斯裏面嘅角色齊白，係啊，唔係同白素表妹，係同另一個叫李圈圈嘅， 係， 因為佢好似移民咗外星嗰啲話最尾，係啦 ，OK， 咁我諗呢個係阿倪康本身呢個最大 message， 係大家快啲走啊， 嗯，地球好危險啊， 唔係香港啊嘛，唔係真係倪康自己親口講啊，佢講啊，我唔係我講啊 ，OK， 你問佢 ，OK， 我可唔可以隱藏咧佢呢個？即係古仔入邊 ，OK， 大家快啲籌，或者快啲移民啊！咁我呢個就係佢嘅 message，OK。嗱，我估嘅啫，可能有更正嘅俾人我今日嚟問，唔緊要啊，真係隨便 ，OK。我有咩講漏講錯啊？講翻啦 ，email address 啊 ，tatsukusf@yahoo.com.hk 啊 ，tsukusf@yahoo.com.hk。如果我哋有咩講漏講錯，大家歡迎大家寫信俾我哋啊，等緊大家回信啦，或者係 Facebook 都得啊，喺而家直接啲係 Facebook 俾 我哋，非常歡迎 ，OK。我哋接受大家嘅更正嘅，咁當然 咁大家一齊討論下嘛。 大家討論啦，咁可能有時其實可能我哋唔係錯嘅，我哋都會嘅，大家研究研究 ，OK？ 咁但係我哋乜唔係乜都識嘅，我哋乜都唔識嘅，大家。我哋嘅節目嘅價值就因為有大家去修正，係就好似 Wikipedia 一樣 ，Wikipedia 有乜咁勁啫？咪阿豬阿狗喺度寫，但係呢啲阿豬阿狗係嚟自全世界嘅時候，加埋就唔係阿豬阿狗，係咁簡單。咁何況我哋嘅聽眾點會阿豬阿狗？好多都係從事創作或者唔係師奶細路，係啊，好，多謝大家一路嘅提醒，好啦，咁我哋轉個頭都會擺上埋 audiocast.com 斜同 sci-fi 411，咁同埋咧呢個 sci-fi backup.thisistep.com sci-fi 411 backup.wordpress.com 仲有 allthewaysci-fi.wordpress.com 嘅，咁頭先嗰啲。更新咗呢去到呢個香港播放 castgrant.com 呢亦都會隨住更新㗎啦。咁如果大家去呢個香港網台 app 呢，大家就去搵返 regular 先啦。咁 under regular 先呢，星期一會更新我哋㗎啦。咁就大家亦都記得去用支持我哋嘅呢個專頁啦，咁就係呢個 facebook.com 斜動 sci-fi all the way。咁大家亦都記得加入我哋嘅 facebook 聽眾群組啊，就係 facebook.com 斜動 groups 斜動3392612726632嘅3392612726632嘅，咁大家亦都記得分享翻我哋嘅 YouTube 啦。不過我哋而家 YouTube 好多集都追唔到啊，係啊， 係啊，暫停咗，因為有其他嘅工作嚇，同埋我哋諗住將啲舊嘅集數啊，亦都係一次過集翻齊嘅。 嚇、啊？係啊。哦，咁樣。 係啊，搞緊呢個大工程，所以就暫時停咗一陣先。 anyway 啦，都可以將我哋最舊都好啦，嗰啲 YouTube 咧可以即係最 share 嘅， 係啦，因為我哋依家直情係整翻一個成個 channel 出翻嚟咯嚇。 得唔得咧？ 等大家方便睇咯。 有冇可能咧呢樣嘢？試下啦。 盡量啦，盡量啦。 好，咁講我哋呢個網上播放時間，逢星期一有 Regazine。咁另外仲有呢個 OpenSkyRadio.com 美網時間逢星期日有我哋後期製作版嘅，好啦，同大家講聲，同埋補埋啦，係啦，可能我哋要預祝大家新年快樂啦，係咪？ 係，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係啦，咁恭喜發財呀，有冇啲同雞年有關嘅嘢可以講？即係嘅祝賀有冇㗎？人哋馬年有龍馬精神㗎嘛，雞年有咩嘅呢？ 嗰個民雞起舞啦， 雞起舞，你做咗呢？ 學鴨雞群先， 咁樣 再組織啦， 咁樣 OK， 好，好，好，好 咁啊，恭喜發財最緊要 ，OK？ 係。 好啦，咁啊。 啊，最緊要龍馬精神啦！呢、這個有錢都要有能力去揾。 係啦，同埋學業進步啦，讀緊書嘅朋友係嘛？ 係啦。 係啦，係心想事成。 好。 係啦。 係。 好啦。 冇錯，大家咁話啦。 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拜。 拜拜。